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系港产不打。 系啦，今个礼拜咧，好多位主持啊都唔得闲啊，唉，马仔成公司有嘢做啊，冇办法啊，唔系去咗玩啊，咁所以就一阵我都试下搵下其他人咧嚟录 ，OK， 都未 confirm 嘅 ，OK， 有应该都有人嘅 ，OK。咁啊， 冇问题。 本来就今个礼拜应该就有好多套嘢上，因为十月啦，无论呢个嘅北美嘅美剧啦，同埋日本嘅动画，甚至乎呢个特摄都有新。咁啊，不过就冇唔够人嘅情况之下咧，我都睇唔到几多嘅。咁啊，唯有讲少少啦，系啦，咁啊咁样啦，系咯。 辛苦你，辛苦你，冇错。 唔系啊，即我冇睇啊，但系唔辛苦啊，大佬。 系，不过系啊，呢啲通常一浸新翻咧，系嘛，睇唔切啊， 其实通常我哋就会分配，即系会可能你睇呢套我呢套啦，咁当然有啲会重复嘅，有啲大啲一齐讲，但系又唔够人咧，咁就不如会唔会拨去下个礼拜啊？宁愿，因为想即系，有啲我自己又唔熟嘅，有啲可能又唔系第一季噶啦，可能嗰啲咁我睇完我都拗晒头，无谓啦，不如下个礼拜提翻人先讲，有啲谂住咁，不如下个礼拜先。咁所以睇下一阵睇下咁啊，不过好似好多人都睇咗嗰个啊 MacGyver 即系呢个玉面飞龙嘅，即系嗰个咧揾朱古力可以整到炸弹嗰、那个。咁啊一阵睇下啦，睇下一阵揾到边位上嚟先算啦。系 ，OK，OK。咁呢一段咧，等我同阿北打讲住电影先，咁嗰啲剧啊，其他就一阵留翻 ，OK。 好 ，OK， 好，咁不如咁啊讲下排行先。 好，排行榜嚟咯，喂，第一位就。喂，都会跑出喎，估佢唔到喎，调翻转系《拍了小姐的奇遇》《童幻世界》啊，佢仲系赢第二位好多添啊，萬几人次度睇啊，咁啊，可能系咪合家欢咧？啊，因为佢场数都唔算话， 始终你知道 Tim Burton 咧都有一定嘅号召力，因为佢咧之前已经拍咗几部唔系奇幻嘅，即系成好似走翻拍翻正常电影，咁而家呢套咧叫做翻去拍翻套。题材嘅奇幻，叫嗰套戏奇唔奇幻咧？咁我哋一阵讲啦。 系，冇错冇错，即刻会讲下，冇错。好，第二位《深海浩劫》，成个猪油台爆咗。 系真人真事啊！呢件事唔系虚构噶。 冇错，系啦，咁啊又系我都几好睇噶，咁即刻可以讲下，系啊。 好 嘅。好冇错，第三位有个卡通片啊 ，BB 扎吉便系啦，不过我未睇，因为我要就我带小朋友入场咯。 要系啦，要因为要你要等埋人睇 系啊。系啦，咁所以我都晚晏昼先睇噶嘛，唔紧要啊，系啊，但系啲人都话好睇，系好笑。好，第四位仲喺度啊，不过已经二千几嘅啫吓，跌即系距离一二三打好远噶，就系《萨利机长的降奇迹》啊，我哋讲过话正嘢 ，Tom Hanks 嗰套。冇错，好嗱，第五位即刻我会抽时间讲下，系啦，《偷天特务》系啦，喺国内其实叫《王牌斗王牌》噶，佢个名真系又系即系突出宇宙嘅啫， 咁奇怪嘅 就系啊，《偷天特务》吓第五位系啦，冇错，即刻会抽下。好，第六位仲 keep 住喺度啊，《厮杀列车》咁，同埋值得留意啊，《厮杀列车》咧，我都恭喜佢，佢截至到票房咧，咁佢就赢咗寒战噶啦，系啦，超过6600万，咁佢成为今年2016年啊，就暂时票房冠军，即系2016年连埋荷里活片啦，即系总票房冠军2016年得唔得？咁亦都系赢咗华语片冠军噶啦，系啦，咁样就咁。咁啊，《厮杀列车》啊，人气仲好劲啊！好，第七位系 BJ《单身日记》山德拉 baby， 嗯， 冇错，仲 keep 住喺度。好，第八位又系新上咁啊，好值得讨论嘅呢套啊，我觉得啊，因为第三集噶啦，《决定杀戮日》大选狂徒 ，OK， 系啦，咁即刻都会讲下。好，第九位，咦，其实我想睇嘅呢套，不过未夹到时间， 嗯， 系 Woody Allen 啊，你知任何 Woody Allen 嘅戏喺香港都叫情迷嘅， 系 佢係情迷《星色時光》係啦，佢係少有嘅，因為 Woody Allen 嘅戲咧好少有用啲叫做比較新嘅人啊，啊都唔係咪新咧？佢今次用咗《非常道》入面其中一個，真係玩即係個隊長呢度，係啦係啦，啲即係如果二入面係會跌咗落地下喺個水落雨停雨水嗰、那個，係好少有用啲咁 young 嘅演員，咁呢套特別啲嘅，係啦係啦。咁我未睇啊，不过呢套我都推介。不过好，第十位系仲喺度啊，港产片《S 风暴》，古天乐嗰套啊，咁呢度亦都值得赞赞。古天乐其实真系票房保证啊，佢而家呢套戏嚟计，佢都有接近 七百万，啲人估佢有机会到一千万。 但你又话实质套戏唔好睇喎。 系啊，套戏唔得噶。系啊系啊，唔系咁啊，香港啊唔系噶，香港睇星噶嘛。咁即系证明即系香港嘅。嘅票即係古天樂係票房保證， 香港啲人算香港一定係啦， 係啦。咁至於國內咧，其實佢都唔算差嘅喺國內，因為我都話香即係呢啲叫做其實合拍片啦。咁但係即係叫做香港個味重好多嘅，唔係話咁國內嘅。咁其實而家國內觀眾都唔睇嘅，你即係唔好諗住香港拍。就國內睇啊，國內而家唔睇你香港戲，咁咧佢嚟計都有差唔多接近兩億噶啦，咁唔差啦。咁當然，即係之前你話去到《使徒行者》，咁因為本身國內係爆咗嘅不嬲，咁《使徒行者》係爆噶，都埋單七億八億幾。 會唔會調翻轉國內係想睇翻啲香港啲嘅香港戲咧？ 但係唔係啊，唔係噶。其實你問我咧，佢哋都 honor 去嚟，佢哋都而家睇唔係香港導演，同埋佢又有啲排香港， 咁 即係佢哋會覺得即係於你香港你自己係啦，你哋串又話我哋差我睇翻我哋自己戲啊，你識唔識睇啊？你啊會唔會睇七月與安生啊？係啊，你會唔會睇雀跡啊？咁樣嗰啲咁樣數翻啲國產片出嚟， 我笑都唔識笑啊！睇佢啲笑片 系啦，咁所以变咗即系意识形态抗拒。 咁咪叻咩？咁咪渣嘛？ 渣唔渣见仁见智啊！ 梗系 啊 ！No 呢个真系唔系。你要睇一套戏，套戏唔知讲紧咩话，世界唔知边个地方拍，但系你都可以表达到嘅。呢套就 系 好戏。 系啊，啱，即系已经有个原产地啦，已经批判咗，咁啊，即系代表唔系专业。 即系大家都系中国人，但系我都睇唔明你啲嘢咧，系你有问题，一定系唔系见仁见智，我要澄清。 冇错，冇错。 第十一位都系一个新戏嚟噶，但系得翻十一位。 冇错，第十一位系《斯诺登风暴》，不过未上嘅，其实佢系优先啫。呢套正嘅，因为奥利华始终好耐冇拍戏啦，系啦。 咁低嘅咧，呢套戏我原来系优先啫。 系啊，优先嘅啫，系啦，咁但系就 keep 到人气嘅，即系佢做优先都好后备嘅，咁呢套下个礼拜就上啦，系啦。好，跟住至于新上而又未入到十大咧，讲讲啦，咁就 冧忽战 要数到去坚尼地公蛇啦，如果系我呢度， 唔系冧忽杀戮咩？ 密室殺戮係下個禮拜上嘅，即係我睇睇優先，有不過睇咗啦。 哦，即係嗰個又係優先嚟嘅啫。 係優先嚟嘅啫，優先嚟嘅啫，係下個禮拜正常。咁同埋嗰個咩苦甜滋味都係下個禮拜正常。 哦， 係啦，不過呢兩套我都睇咗啦，因為我有啲人邀請我收影睇。喂，反而今個禮拜真係上就有套叫《堅尼地公蛇》，即係都係啲另類喺百老匯電影中心上。喂，咁但係三級片咧，其實搞嘢嘅個劇本。即係我啊未睇啊，但係就即係推介大家睇。 中文片啦，日本戲咩嚟嘅啫？ 歐洲片嚟嘅，即係又唔係荷里活，係啦。咁佢講個咩新聞主播就論個大學教授兩個，即係叫中產階級啊嚇。點解叫堅尼地？就因為中產厭倦中產生活，就唔知租喺層樓入邊又搞到個，即係又當有間屋咁樣啦，就買咗置咗業入去。咁啊調翻轉又喺入邊搞到個叫公社啦，就揾篩選啲人啊，又租樓啊，咁喺入邊搞到個小社區，咁就話喺入邊行咧呢個少數服從多數嘅，任何嘢都，咁啊溝片嚟嘅，後屘搞下搞下搞到咧就個老公啊偷食，調翻轉佢因為少數服從多數，就贊成佢帶個小三入嚟住，咁啊就可以咩咁佢又焗住就要承認小三地位，咁跟住入面就搞到好多事出嚟咁樣，即係你當係啲溝片諷刺社會咁樣囉。我覺得幾棍喎。 歐洲啊拍得好啊呢啲。 係啊冇錯。咁但係望落去啲人啊大鑊啊，即係全部都係。是啊，四五十歲嗰啲人咁樣，咁啊變咗香港啊問㗎啦。不過你話喂中意睇呢啲呢，我啊會睇嘅講真係啦。 呢啲係藝術片啦，係咯。 冇錯，係啦。咁主要冇啦，其餘嗰啲講曬啦，個榜樣。Thank you。 好。咁啊，係咪講完個啊？ 係喎，係講完個榜嘛。 好啦，咁啊，以上啊係香港嘅觀眾以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大家以作參考嘅啫，就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開始講個戲啊。咁啊，唔需要穿橋啊，唔需要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OK。好，咁講邊套先咧？想。 好啊，咁啊，不如喂，讲王晶先啦。 王晶嘅咩？嗰度系，哦，即系偷天特工。 系啦，隐藏得好咧，因为咧，香港咧 ，poster 都唔落佢个名，个鬼气，发行话。是啊，晶哥冇玩啦，香港而家你个名唔掂啦，咩直头 poster 印都唔印。 其实系喎，导演系喎。 编剧导演啊，监制做埋啊。 咁就一定系烂搞笑啦，如果系咁。 系啊。 嗱，你問我呢，即係我都知就嗱，其實嚴格嚟講咧，都值得揾。 佢就係科幻片嚟喎呢套。 係啊，係啊，佢係科幻片嚟噶，因為咧佢有粒上帝種子。係 咩嚟 咧？ 解釋上帝種子。 上帝種子就係一粒話，有個我哋有個科家正發明咗粒種子。呢粒種子只要有泥土，只要有少少嘅水，佢會極速生長。三十秒已經完成咗佢嘅生物周期。咁啊，俾你示範，一滴啲水落去。咁样爆啲根出嚟，咁十足即好似 想当年咁咩？廿个系棵咩嚟噶？ 乜都得，佢就话而家试咗呢个就系苹果，咁就三十秒生咗苹果树。咁佢就话呢个技术应用喺任何种类嘅植物都得。咁大家就谂到啦。咁其实佢就佢哋偷，啲人要偷啦，偷嚟就做乜咧？佢又唔系为咗话要即系拯救世界啦，解决饥荒问题咁啊？唔系，谂住应用呢个技术，如果挤咗落去罂粟入边。得唔得？我嘅毒品就可以年产，哇！一年嘅生意额，增加100倍，系啦咁样。咁啊，咁啊，于是就几方嘅黑帮都要抢夺啦，咁样得唔得 ？OK， 大概系咁啦。咁啊，其实佢个烂嘅程度同天机一样嘅，即系又系嗰啲咧。描述个黑帮咁啊，即系佢抢嘅过程都戇交噶啦，咁啊嗱过程我唔讲，我哋讲个整体条大桥都系交嘅，咁又系嗰啲 A 帮会做抢，咁啊同期啊差佬又要保护咁样，咁但系又保护唔到，后屘发觉 B 帮会又抢，咁啊 A B 又鬼打鬼，最后原来 B 嗰个 Kikula 杀咗 A。咁最後去咗 B， 咁但係原來 B 嘅大佬原來又唔係嗰個大佬，有啲扭橋，真係同天機一模一樣嘅，接近係啦。不過天機叫多咗一方，即係富春山居圖啊，仲有一方嘅，即係三方勢力。咁呢度啊叫集中兩個黑幫喺度互抽，之後又有差佬咁啊，叫主要叫兩方勢力。 差佬係啊，劉德華。 你話啦，劉德華就係、是、你當係特務啦，佢隻頭係特務嘅。OK， 一開波。咁但係劉德華係特別啲嘅。佢天機入面就叫上把啲㗎嘛，即係天機入面好認真㗎嘛，佢拍得膠啫，但係佢係認真。咁呢套呢佢係睇得出王晶係嘗試知道自己而家拍認真片呢都死硬㗎啦。加上佢都拍冇能力拍認真片。即係你唔好話我王晶呢個老屎忽啦。咁啊咁我決定喂冇啦都係變笑片啦。咁笑片呢叫做胡混混得過且過啲觀眾得㗎啦唔介意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喜劇包裝嗱我強調。但我嚴格嚟講呢笑片最基本嘅特質呢你要嚟明白就要觀眾有人笑啦吓。咁、我好肯定香港觀眾就冇人笑我睇個場就直頭殯儀館㗎嘛。 唔係呀。 喂真係冇人識笑佢啲位啲笑位係咩一開波第一個笑位係咩呢就係劉德華咪黃曉明返到屋企。跟住就出咗个忍者，咁个忍者打来打去咁样，跟住然后就一拳打落去咁样跌低咗，咁啊揞到个春袋，咁就系黄晓南嚟嘅，咁你话大佬啊？ 边个黄晓南啊？ sorry 冇啦，黄祖蓝，我讲错好快，即系黄祖蓝唔系嘅，系啦，即系黄晓明嚟嘅，黄晓明系个即系你当黄晓明。是啊他們成班原來是你當下黃祖藍黃曉明同埋嗰個咩歐陽妮妮呢即係有個女嘅新人啦即係最脆嗰個啦你 poster 見到。咁嗰三個都係叫做咩你當係稻穗啊楚留香嘅世監啦他又有個名嘅咁話佢咁多代都去做偷嘢嘅合道嘅添做。 係黃祖藍係合道 是啊即是三個三姊妹即是兄妹嚟嘅。咁黃曉明啊二佬是啦、啊、是啦、啊。咁但係就黃曉明嗰代就話知道謝偷嘢金即係喺呢一個世代就發唔到達。咁佢就負責搞做高科技。咁佢有啲影射自己係馬雲嘅你當我。即係當佢又話咩收購咗做咗間中國網購公司又兼又出咗小米手機咁樣。但佢又唔叫小米叫大米咁類似好搵我戇交嘅劇情。咁總之就黃曉明又變咗富商㗎嚟㗎。咁但係就原來講佢夜晚呢都會偷嘢㗎喎。即係伸手 keep 到嘅。得唔得係啦。咁合到咁樣你當係啦。咁跟住任德華一開波唔係任德華劉德華。是啊劉德華就是啲下把特工佢一入面已經講話係特工組織入面最渣、最成日出事同埋最講佢試過話偷過唔知咩純粹捉個賊啫即係一個唔係嗰啲勁嗰啲國際賊、普通一個賊但係又話咩撞咗百幾架車啊又整爛咗人哋好多間鋪頭賠好多。 側邊嗰啲角色喎做緊。 系啦，跟住个首领用训斥佢，又咩？你几时咩咩咁啊？先生性啊咁样。咁但系咧，个首领又戇交嘅。咁个首领又喺度即系好浮夸嘅，好似啲喺度玩紧嘅，即系唔系认真嘅，又自己又喺度咁样。总之啲即系嗰啲对话都好戇交，就唔系认真嘅首领嚟嘅。O K， 搞搞少少咁样嘅。咁所以又咁下把刘德华咁啊。刘德华一开波咧冇位俾佢 sell 能力嘅，佢譬如黄晓明有场一开波就上帝种子就喺黄晓明度俾人偷，因为咧佢话个上帝种子原来系黄晓明俾钱研发嘅，得唔得？即系好早已经知道话想解决饥饿问题，咁样就天使基金俾咗啲钱嗰啲有个科学家咁样，最后个科学家研究到啦。於是就帶咗粒種子示範俾黃曉明，咁嗰一日就有扎女咁樣好大波嘅，咁入嚟就搶咗，得唔得？搶嘅話咧，佢又話用啦第一科幻元素，即係除咗個上帝種子第二科幻元素，佢個叫音波槍，咁啊揸住一撳掣，咁啊即係好大聲嘅，咁個畫面就有啲 wave 咁樣啦，即係將個鏡頭 wave 化啦。 有咩作用咧？ 咁佢就一開槍就震爆曬玻璃，啲人又會彈走咯，跟住啲文件又會吹走曬，你當係一個音波牆咁樣一路射出嚟，咁啲人就彈走曬。 但個效果似開風扇多啲。 系啊，类似咁样，咁啊，刘德华就嗰个啱啱去完厕所，咁啊，即系啲下巴度咁，跟住出嚟嗰下就一嘢飞咗埋屎坑，跟住震到，跟住然后到第二下有少位喎刘德华，跟住刘德华再出嚟咁样已经啪啪成身尘啦，跟住仲伸只脚出去，即系因为佢系一开门就飞咗，震中咗枪，飞咗去屎坑嘛，跟住再伸只脚出嚟，好似啲舞台剧咁样掂一掂。有冇事先？跟住伸隻手仲摸一摸，即系好似啲麦剧嗰啲咁样，然后先再开门出嚟。点知再开门出嚟，又开出嚟，飞多镬。喂，大佬啊，你大佬大咗廿一世纪啦，即系唔男，即系唔介意家庭 唔同， 我啊讲粗口啦。 睇边个做，睇边个做 ，Mr. Bean 做 OK 嘅。 系咯，扑你个臭街！屌你堂堂任德华话晒喂，如果照你搞呢个特首直选，一分钟香港特首噶嘛佢，喂玩到要咁样撞三次啊玩咗，中三次音波枪飞落屎坑，屌喇叭！ 佢有演员道德啫，佢都演 嗱呢样嘢我赞刘德华嘅，即系我真再讲啊，因为刘德华不嬲都系咧拍人哋戏咧就乜戏都接，就赚钱自己开戏。佢嚟緊有套拆彈專家鄭嘅邱麗彤我真係再讚。係啦咁講呢度先啦。跟住呢你知一開頭又係喎任德華即係接到個任務係攬住個 iPad 嘅。 劉德華。 所以我成日講錯所以係劉德華。劉德華接個 iPad, 跟住又係話嗰啲咩一定要搵個佢有個嘢要搵咗一個密封嘅地方我先會俾你睇。咁於是走入廁所。咁我就扮大陸人啦，踎喺個廁所踎廁度，跟住開個 iPad， 個 iPad 就講咗一輪，又話咩？而家上帝總之啊，乜乜乜乜，你要潛入去嗰個乜乜乜乜黃曉明個集團啊，乜乜乜乜，跟住就話，哎呢段嘢信息十秒內會爆炸，咁佢就仲喺度絲絲然沖水，佢都未有十秒嘛，就去抹一抹，拉一拉條領呔先開廁所門，點知道門開唔到 ，lock 實咗，跟住啪啪啪，跟住發覺五四三二一爆，真係爆咗屎坑。刘德华又飞咗出嚟， 点解佢唔抌咗个手机出去出边咧？ 抌唔到啊！佢话密封啊，佢又讲个屎坑连上面都封埋嘅，冇得抌。跟住真系飞咗出嚟，喂，玩呢啲爆屎坑玩几镬？喂，大佬你话堂堂刘德华真系，唉，我眼差。跟住后屘啊 ，Kit 夸咁你遇啊黄晓明，你知本身黄晓明又冇喜剧细胞嘅，你问我，即系虽然我都觉得黄晓明几型嘅，即系以当代国内演员叫做一线噶啦，黄晓明。咁但系佢冇喜剧细胞，佢啲笑位又系嗰啲要捻型嘅，即系好似你古天乐搞笑，系啊一样啫，系啊系啦。咁 Kit 夸咁已经又唔好笑啦。咁嗱，你叫我黄祖蓝都叫唯一叫挤落去就货搞笑啦。咁但系佢就系叫做你当下巴啦。又系因为佢细佬嚟嘅，永远下巴咁样。 喂，但系我 虽然佢都打得嘅，理论上， 我觉得佢搞笑系电视 level 嘅。 系啊，咁同埋你问我，我成日都觉得我唔中意黄祖蓝嘅。一来睇得你嘅就系做派，二来我觉得黄祖蓝即系呢啲绿叶角色咧，即系你要做得。做得好就得咯，即系好，即系一系零，一系一咯，即系一系有时几好，但系唔得就收到极，即系跌到落谷底啦。系因为佢即系唔系靠实力，佢系靠即系坚力啫嘛。 个角色名叫 A 梦，有冇咩特别嘅？ 系啦，又话喂，你好似哆啦 A 梦咁样，乜都得噶，又即系帮我手，总之啲奇难杂症去解决咁啦，因为佢啲下巴都肯做嘅，咁佢中间已经好戇交啲情节要讲到，又话要入个实验室，咁第一个实验室咧又好科幻嘅，第三科幻元素啦，又话条通道，条通道咧有唔知咩1000粒嗰啲红外线激光，咁啊即系其实就好似有啲蛇，但系佢啲激光咧好搞笑。 佢又唔似話嗰啲咧一著咗就開曬，跟住整啲塵落去你見到咁，跟住玩體操咁過，咁啲最正常啊。佢唔係喎，佢係射喎，啲激光係即係不停喐嘅，大 dynamic 嘅。咁但係射咧有 pattern 嘅喎，佢跟住仲話喂個 pattern 咧，我已經 check 到啊，個 pattern 就咩咩咩洛斯位置 pattern， 咁啊整咗個蛋係好勁個名嘅。咁咩叫洛斯位置 pattern 咧？就係話啊，我一開頭就喺底下射，即係由底你當由一數到一百啦，有一百個窿啦。底嗰层射，咁啊一射到一百，跟住就左边射，右边射，跟住就左右射，然后打斜角射，即系佢系一路咁好似 wave 咁样过嘅，好啦戇交嘅个保安系统，我唔知唔明点解，咁你都谂到个保安系统搞嚟搞呢啲嘢做咩啫？咁你唔系要长开啲激光应该，咁跟住变咗啲人就入到去，咁同埋又话咩？啊入到去咧，你如果静咧冇事嘅。多过25公分啲激光先开嘅，咁佢就戇交嘅。咁佢开头净行过去就冇事，系行到。咁但系最后又有长讲，佢同个有个即系有个杀手啦，就迫于无奈咁喺个嗰条激光走廊度打交。咁开头打都静音打，即系两个都知道有激光。咁但后屘打到后屘又出刀，咁最后啊黄晓明就打甩咗把刀，咁把刀一跌咗落地下啊嘛，叮咁样就多咗25个公分。咁又咪廿五個分貝，咁就會開始射啲激光咁啊！咁佢又喺度避來避去，又話估到又咩？喂，右手邊，左手邊咁，跟住跳咁樣，跟住又喺度打曬關鬥。 我仲以為佢會放屁啊，大佬！ 跌 咗把刀，跌咗把刀算好噶啦。係 啊，類似咯，即係無限殘忍啦！唉，我都真係唔 Q 你。咁啊，跟住後屘 kitty 跨啦，咁啊，跟住最後大團圓咁啦。咁你預佢最大鑊就即係笑唔好笑啦。二來就。你問我即係任達華入面都做到好。 劉德華。 哎係係係係 ,sorry, 即係唔好意思任達華成日講錯你咩。劉德華入面已經做到係嗰啲即係做返你當係最早你當真係有啲好似龍兄鼠弟嗰隻囉你問我就。即係已經係嗰種佢都唔係做劉德華即係佢都預咗難㗎啦係做到係搞搞笑笑係呀唔係啩咁樣嗰啲嚟嘅。即係已經唔都唔諗住認真嘅佢啲演繹。咁啊，即係好慘不忍睹嘅，即係我直頭睇到係即係好醜啊！我覺得，咁同埋我咧就真係拿張免費飛，因為有啲行家塞俾我咁樣，咁啊即係換票證。咁我喺12:00喺旺角睇，咁我嗰時睇都諗住就，唉，不如翻屋企啊！我啊想睇《創世紀》我看看，我睇睇下我後悔，我屌，係啊，所以翻去睇羅家良好過啊！今集仲啱啱講同霍景良咩大戰。乜正㗎嘛創世紀我真係睇返戚其爾好過。我屌啦渣你黃啲垃圾落客。哇我真係35分鐘都睇表。跟住我見啦我真係其實現場冇乜人㗎。即係其實都開心嘅香港觀眾咪雪涼。因為我見佢而家票房呢就蝕到撲街嘅我話好撚心涼。咁呢佢而家票房呢得估唔知40萬都冇。係呀。即係落到谷底嘅差唔多，咁係啊，咁我都開心啦、啊。你話呢啲戲又收咗1000萬，我真係報警啊！ 上嘅場次即係編排一啲都唔少噶，成八 啊！係啊，而家40多萬㗎咋，佢即係香港票房，不過香港票房就唔係即時嘅，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唔止，可能過100萬到啦。咁但係就我覺得心都涼埋啦嚇。咁我睇嗰場咧就即係冇唔係好多人睇，咁跟住我冇開個電話，見隔離冇乜人影響人，咁開個電話打機。 咁大鑊？ 唔得嘅真係哎呀即係就醜喎我覺得睇到畫面都紅啦埋。 有興趣嘅朋友入去試下 ,ok? 係呀。 我快啲講第二套啦最科幻呢套講咗啦 ,ok? 最科幻呢套啊咁跟住就喂整套西片啊正嘢啊拍料啊好嘛咁佢都。 科幻嘅。 係啦都魔幻元素啦係啦。咁同埋有 time loop 啦即係又有個。 其實佢哋最初睇嘅畫頭呢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玩一個係古裝版嘅 X-Men 嘅佢話 系啊系啊，真系似，同埋儿童向版 X-Men 咯，即系话，即系啲年纪变缩细晒咁。 咁佢嗰啲人设咧，基本上的确系好有 Tim Burton 嗰啲即系色彩嘅。不过咧，实质套戏嘅拍法咧，佢就回归翻去似翻啲正常嘅电影。即系我哋以往咧睇 Tim Burton 嘅戏咧，就会好入咗去佢嘅世界嘅。即系就算佢嗰个世界系正常世界咧，都唔正常嘅、那个感觉。以往啊， 冇错， 以往 冇错。 呢套咧，佢真系咪因为呢排都系拍翻啲正常戏多咧？就算佢去咗嗰個島呢我都係咦都唔好怪。 正常島嚟㗎喎。 佢都唔好怪咗係佢哋嗰啲人物怪㗎嘛個世界一啲都唔怪。 佢即係都返埋去佢即係 even 佢嗰個別墅個佈置都唔怪又唔黑色。 冇錯唔係。冇咗啲哥德式嗰種嘅。 係啦冇錯冇錯。 啲衫就好哥德式嗰啲人就係、是。 系啦，咁所以咧唔系话再系以前咁重呢个 Tim Burton 嘅世界， 冇错系啦，惨咗。 呢样嘢如果系哇好为咗睇你入场咧，就即系我哋都系，就有少少哎呀，点解冇嘅咁样系啦，有少少 冇错。 咁同埋我最唔中意咧，就系佢个 ending 嘅，即系打低阿 Jackson 林家村啦，我哋讲咗村桥，嗰度我好唔快，因为嗰度咧打得最渣嗰段戏，即系打大佬系渣过打流罗啊！咁你吓 系啊系啊，真系真系。同埋最惨嘅去到嗰度，个整体气氛咧推到去个入到嗰间房就已经好紧张，哇咁样即系嗰条。系啦，即系已经好似叫做啊冇方法啦，睇佢点样应付，咁点样突然之间又鬼打鬼咁样就尴尬。 系，我都完全明白点解会俾只怪食翻转头，我都拗晒头。 唔系，我哋就喺嗰晚同佢研究过，其实应该系笔嚟嘅，因为开头即系你我都明嘅，即系佢谂佢本意都系讲啊，最后整个节食奇果，咁即系奸嗰个节食奇果带出呢啲嘢。咁但系佢个铺排上，佢之前都有四只空魔，佢喺个系啦喺个舞台度，其实系见过。佢哋坐喺度开会咧，四只空魔好似侍奉佢咁企喺后边。 咪成流罗啫， 系啦，你变咗好似我咁，你嗰个镜头你俾到观众就系似系你系可以指示，即系我明嘅，即系可能嗰四个间开会嗰几个都唔系男主角，系冇能力，可能望到空魔。咁但系问题系我个感觉似佢哋嗰系有能力，可能有啲异能，系有人操纵到空魔。如果唔系，你唔会嗰四个咁样坐企定定喺佢后边，好似喺度等侍奉佢。咁同埋当佢真系话喂引佢。出去个码头嗰度嗰阵时，有两个咪出咗去跟码头嘛，后边系四只嘢跟住佢行噶嘛，咁你摆明啊，就变咗系属于从属关系啦，系咪先？系啊，手下嚟噶嘛，咁点解手下嚟嘅最后唔认得自己大佬，仲要个大佬话喂我嚟噶，咁啊都照食佢只眼咧，咁你唔痛？ 唔系，即系因为我知佢变咗佢个样。变咗一个样，即系两个一样样。咁但系乜嗰只嘢只嘢自己反而分唔到嘅咩？ 一来唔系咁，但系最后拧过嚟话唔好食啊！嗰下佢变翻自己样啦， 变翻嗰个样啦嘛，系咯。如果佢 系啊，变翻自己样啦， 都系男主角个样咁样死嘅，咁你就话佢即系以为 系 啫， 咪 咯， 佢拧翻过已经变咗，喂我嚟噶，唔好食我咁啊！屌你大佬啊！ 变翻 Samuel Jackson 啊嘛，咁冇理由佢唔认得佢噶，呢个少少即系唔知啊，我唔真系唔好得嗰度就系。 同埋啱啊，即系呢度叫好似个高潮位突然间又淋一淋。做咗冷水咁咯， 系 嘛？即系震一震咯。咁同埋最后 ending， 你话个爱情位就我有啲估唔到嘅，即系好少个天布顿戏咁重爱情元素啊嘛。即系你问我 啫。唔系天布顿嘅戏以前都好重嘅，你阿 Ever See 都轻数好重嘅。但系佢呢个咧，佢最尾系咁样要追翻个时间嗰度咧，其实有少少一嚟就交代得好急速啦，即系用几个蒙太奇。咁佢就話你想象唔到我用咗幾多時間嚟追返你哋咁。咁就係佢好講嘅畫面，只係影咗幾嘢去咗世界各地唔同嘅搵嗰啲，即係搵嗰啲 portal 㗎嘛，其實。咁我覺得個效果出唔到嘅個感覺。即係我唔冇咩特別感動嘅睇到嗰陣。係 呀，太速囉。因為我哋都。 既然嗰個男仔咁即係當然佢想返去確認佢爺有冇死嘅，但既然佢咁嘅，佢其實不如嗰時一早就跟咗佢哋走，唔好喺啲留返現實世界。點解要後尾先最弊你呢兩樣嘢係幾分鐘之後發生呀，喺我畫面上我意思。即係當然佢事實上佢唔係幾分鐘之後嘅，佢可能隔咗好耐嘅，但佢畫面上就我轉過頭就已經要講佢追返轉頭，咁你咦咁樣咁就冇咗嗰個效果喺度咯， 系啱啱啊！即系中间你话唔使等，又唔系话可以人整啲 time lapse 过去嘅，开个新 time loop， 系咁 loop 啲日头、夜晚，跟住可能相，因为出边有变化，佢哋唔变化啊嘛，咁可能佢苦等咗好多日，系啦，之后先冲入嚟就感觉好啲。个 情侣分咗手，咁跟住可能佢都 ending 噶啦，咁但系人哋都深刻话俾你听，我都过咗一年，都过，即系佢话俾你听啊，即系可能画面就好快，但系佢要俾你感觉到个时间嘅流动噶嘛。如果你冇俾个感觉，你就讲话我用咗好多时间，咁我观众感觉唔到啊。 嗯， 即系你哪怕你只不过用个字幕话已经一年后咁 OK 噶，咁我哋不嬲都系睇啲戏都系咁噶，咁起码我都 OK， 即系其实佢已经过咗成年噶啦，咁你先至会 get 到佢嗰种即系嗰种咁嘅用咗几多时间嗰样嘢。如果你个画面系只系几分钟后，佢已经翻去原来佢话佢用多时间，咁呢个咪冇咗对观众嗰个 impact 喺度咯。咁但系总之个 ending 咧真系好弱噶，我感觉上系啊，同埋阿柏了小姐原来后屘咩都冇做过，最后 系啊，系啊，冇错， 企喺度睇，好似话佢受咗伤咁。 咁我以為咁樣咁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啦 ,ok, 咁我既然話佢係一個古裝 X-Men 啦，咁我哋都會 expect 佢係呢班小朋友嚟嘅，雖然咁而平時佢哋使用啲能力呢都係攞嚟煮飯啊、煲水啊，即係變大啲個紅蘿蔔啊咁嗰啲咁嘅嘢，咁冇錯，平時生活梗係攞嚟日常使用，咁但係一個要作戰嘅時候，明明個帕里小姐已經將佢交咗俾男主角，咁男主亦都喺度指揮緊作戰，原來佢唯一指揮個位就係掟雪啊，向嗰啲怪物掟雪，因為啲怪物係睇唔到嘅，肉眼得男主角嘅男主角唯一嘅能力就睇到啲怪物，即係其實都幾騎呢。跟住佢揾雪掟嗰啲嘢，咁啲嘢咪黐住曬，跟住又吹啲棉花糖啊，咁黐到神真係。 棉花糖。 係嗰下嘅啫，基本上跟住咧就係你自己揾食啦，各自打嘅。咁佢都冇話好似美國隊長或者好似你明唔明？即係你指揮下佢哋啊，喂你我燒佢，你大力嘅，你揾咩做？即係佢冇咗呢樣嘢，咁你變咗你成件事喂嘥曬佢，你哇佢啲超能力真係唔會渣過 X-Man 講啫，佢哋係唔識得點樣去使用嘅啫，即係意思唔識用喺乜嘢度啊？即係佢係識放火，但係你怎放火唔得㗎嘛？你燒咩啊？你點樣可以製造到一個好大嘅破壞？咁你要即係你 X-Man 咧個好處就係佢哋好識得利用自己嗰個能力嘅。 是 佢點樣做攻擊嘅？咁呢度我以為佢最尾打會有翻呢啲嘢，點知都係冇。咁似乎咧，真係天兵人嘅戲咧喺戰鬥上面咧，除咗蝙蝠俠之外，都係比較少嘅。事實上你諗下， 係 蝙蝠俠叫有打啦，咁但係其他你睇其他天兵人嘅戲都係比較係愛情啊，或者係一啲事啊咁多，就唔係一個 劇情片多啦，係啊係啊，唔係動作片咯。 咁但係呢度佢又要有段戰鬥啊嘛，你唔戰鬥都得㗎，你冇戰鬥都得，佢又有啊嘛，有但係又表達得唔係咁正常，我突然嘥咗佢啲角色啊，成我覺得有啲。 冇錯冇錯冇錯。 尤其是嗰兩對咁嘅穿屎，成個麻包袋笠住個頭做乜？佢而家揭開佢，好似阿美道三會將人射。 係美道三嚟喎，原來。 大佬，咁佢一開頭就嗰班一行埋嚟就俾個樣佢哋睇下啦，打都唔使打啦。系咯，点解叫临尾先揭开咧？咁嗰啲又系即系，即系都系为咗做而做嘅， 咪悬念咯。即系我哋成日都想知佢个孖个孖仔做咩要笠住噶嘛？即系佢之前完全冇讲过，个个二人都有交代系孖仔冇讲啫嘛。咁啊，原来最后咁啊，但系即系有个悬念 合理咯。点解你开头唔用啊？ 系 咪？ 喂，你話整體呢，你問我就覺得即係叫合格多啲啦，你話好神我都唔算。不過我覺得啲 即係睇 口。係啦。即係我覺得又我睇即係天普頓戲多啊，你問我就佢都近期都有啲回堂嘅，你問我。即係你問我自己啊，即係怪誕復活九啊，或者咩怪誕怪即係嗰套咩彩色嗰套咩同條女嗰套呢咩殭屍嗰套咩怪誕唔知咩殭屍咁啦。咁啊，咁又有啲我兩套普通嘅啫，比平價。 其實佢係同一眾嘅大師咧，做咗多年啊。佢自己可能想去 catch up 翻一啲而家嘅啲 trend。呢啲喺日本嘅動畫界都好普遍嘅，即係明明佢自己個 style 係好勁嘅大師嚟嘅，人哋都係學佢嘅啫嘛。但係佢可能撈下， 明白收一收，即係收一收自己個個人風格。 佢覺得自己啲嘢勾啊，佢自己個 係啊，明白明白。 啲嘢冇勾嘅，其實啲嘢冇勾。我仲係想睇佢，但係佢自己覺得自己勾。佢成日真係想模仿翻依家嗰啲人嗰啲嘢。佢咁大嘢啦，嗰啲又唔係你嘅強項，你翻嚟做。 明白。 你個強項你放低咗咁。我覺得佢都有少少咁樣嘅， 少係啊，同埋你都見頭先講，佢其實一來佢即係減低咗自己即係黑色嘅風格，即係dark mode啊。咁你話佢入面都有少少幽默元素嘅，不過就未至於去到以往，即係除咗dark mode，仲有啲黑色幽默啊咁樣之類。咁呢套都少咗。咁但係問題就佢少咗呢啲風格之餘，就叫做我覺得佢成個鋪排都好商業，即係啲大路咯，叫穩打穩陣嘅兒童歷險故事啦，你當嚇咁即係咁樣嘅。 我想問下你嗰場有冇細路仔在場？ 我有㗎，都有㗎，其實。 我後面有一個初初睇好話 exciting 嘅，後屘完點解頭先咁嘈一咁靜嘅，後屘我完場睇完佢已經瞓咗，睇到一半。我唔識㗎，即係唔識。 咁佢開頭係悶嘅，真係。 唔係，佢反而開頭 上交代。咁我覺得叫做好比較 commercial 嘅取向咯。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佢依套好睇過之前怪誕咩怪家族啊。即係我覺得因為商業咗咧，可能就攞咗個平衡咯。即係你話佢又唔係完全冇撇到同天部同嘢啊。即係譬如你話齋啲衫啦，同埋佢都有玩屍體啊，即係有個異能係控制屍體咁樣。咁即係又有骷髏骨打啊，跟住即係類似咁有啲即係 dark 啲少少 dark 嘅元素。 咁啊又即係我覺得又。我又唔敢講話叫做咩嘅，即係叫做另一派啦，即係叫做佢可能又調教咗自己風格，同而家叫有啲妥協，咁中間又想撞啲新嘢咯。不過就唔算話撞到好鮮明嘅嘢，咁但係我係有啲變化嘅呢一套。 你頭先講叫 Dark Shadow 嘛，即係你話 John 係啊係啊係啊咩怪誕黑家族啊，好似 嗰套其實咧係一套美國好舊嘅電視劇嚟嘅，其實連而家啲美國人可能有啲人都唔識嘅。咁你根本嗰套其實嗰套唔算成功，但係嗰套唔成功嗰套都係都有Eva Green 嘅。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咁嗰套可能唔知咪因為嗰套嘅唔成功呢，佢自己就係因為咁所以改變咗自己，有可能。 係啊。 因為嗰套都仲係黑嘅嗰個風 格。係啊，得㗎得嗰套得㗎，同埋就話嗰個殭屍就鍾意咗嗰個就係嗰條女㗎嘛。跟住仲有場咧，話搏嘢搏到凌空噶嘛，係啊，即係殭屍咁搞嘢咁喺度咁樣，咁樣嘅咁樣。咪咯，咁即係我，不過你問我，如果嗱兒童向角度啦，我覺得又即係呢套都算 唔得啊， 穩打穩陣咁咯。 唔係啊，咁你兒童向咪要睇嗰啲細路仔，反細路仔就瞓咗。 係，咁唔係咁，佢頭段係悶嘅，即係 唔係開頭佢反而好 exciting 噶，我睇到後邊喺度係咁樣講，咁樣講得意好得意，佢反而你開頭佢哋喺度煮飯嗰啲，佢哋 OK 啊，反而佢去到尾嗰度悶啊，反而對啲 我即係尾隻抽嗰度係， 唔係即係中段開始唔好睇啊， 係啦，中啦，中段咯，如果係 你話得意，反而開頭佢冇乜嘢發生嗰陣仲得意啲啊。即係佢逐個 show 下啲能力啊咁，同埋因為佢好多都係啲好細嘅細路仔嚟噶嘛，佢裏邊啲角色，咁咪得意咯。你即係你班 X-Men 係全部僆仔嚟嘅，咁係幾得意噶。初初佢 show 下啲能力嗰陣又好似好奇幻咁噶嘛，咁嗰啲咪 OK 咯。但係跟住開始俾我入正題啲咧，又多嘢講咧中間，咁啲細路仔頂唔順啊。 係啊， 即係我睇全細路仔瞓咗嘅。OK， 咁我當然個別情況啦。咁但係你即管可以睇下其他即係小朋友咩反應咯。咁呢套就唔係話唔值得睇，咁呢套我覺得都 OK 嘅，係啦，即係睇下幾得意嘅戲囉，但係 即係叫合格有餘啦，不過就一定唔係話好正咁 啊， OK 囉， 好正 囉， OK 即係如果以 Tim Burton 喎，大佬 Tim Burton 海人啊，大佬好勁嘅，大佬以前而家啲人都唔識，你知唔知 咩係啦，我就想講其實佢咁高呢我有啲愕然嘅，因為呢其實由頭到尾天布頓喺香港個 brand 都唔勁。你勁已經去到大佬我差唔多二十年。 以前 怪誕城之夜先叫做有個 brand， 咁但係啲人都唔會記得囉，你問我即係你依一輩邊有人認識天布頓嘅，我真係覺得。 咁因為有一個觀影年齡都唔會超過兩年㗎嘛啲人。 係囉，真係唔係一個 brand 嚟喎香港，所以我而家佢發行都唔係重點咩㗎。 以前 啦，咪咯，系啦，即系以前，即系叫勾咗咯，喺香港。 冇错。 咁我估唔到，已经算系即系几好啦，而家佢即系。 唔系，其实佢上次嗰个大眼睛反而好睇嘅，反而上次嗰套啊。 哇，系啦，系啦，系啦，呢我反而想讲之前有套大眼睛，但嗰套又完全唔系啦，佢系真系讲单官司啊，画官司。咁但系系啊，好睇喎，唔系，但系我觉得好睇在佢真系揾个角色做得好，佢男女主角做得好，即系个男主角好正噶嘛，系攞影帝。 佢个讲故事手法都唔错嘅，即 系 佢。 系啊系啊，好简单啫，单官司戏，即系法庭戏拍得几好睇。 佢就 系 改变咗自己风格，嗰套其实佢证明咗，其实佢 系啊系啊，改晒啊，嗰套完全唔得噶。 嗱呢套个问题咧就系两头唔到岸啫嘛。 嗯， 即系我觉得佢如果拍呢套就应该拍翻变翻哥德式咯。 系，起码魔幻啲咯，你 look 完你嗰啲花，你都起码鲜艳啲。或者五顏六色奇怪啲，跟住入啲山洞個攤檔入面啊，得啲係嘛？即係有啲以往好似愛麗絲嗰啲元素咁樣，魔幻啲咁咯。 佢就變咗呢套就兩頭唔到，我唔介意佢拍正常戲，都拍翻正常喎。咁唔同風格啫嘛，係咪先？喂，即係事不保啫，所以保都有拍正常，又有拍科幻，咁唔同戲又有拍搞笑，但係又有拍好 好認真咁啊！ 唔同片種嗰陣，你自己都壓質啫嘛，咁唔會係統一，唔需要統一㗎。是不是 冇錯。 咁你 handle 唔同故事啫，係咪？咁啊，似乎今次呢套有啲失準啦，我自己感覺上。但係 Tim Burton 以往嘅戲好好睇㗎，你就算搞笑唔係冇，你以前 Beetlejuice 好出名㗎 ，Beetlejuice 係係係， 好出名嘅。但香港有可能啲人唔中意啦，因為核突啊嘛。係。咁但係嗰套令到 Winona Ryder 出名㗎咯。其實嗰套佢係同期拍緊 T-Fox 嗰陣搞出嚟㗎嘛。 係。 即係 Michael Keaton 嗰套咪 Michael Keaton 做 Beetlejuice 㗎。係。咁就中間你有嗰啲咩 Edward Scissorhands 嗰啲，嘩好睇啊，係咪先？即係教剪咗啊，係啊。 其實好多套，咁但係香港嘅朋友咧對 Tim Burton 最印象深就係佢嗰啲 stop motion 嘅嗰啲動畫。 係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叫做第一係啦，即係最出名啦 stop motion。 嗰個怪人狗叫咩啊？香港嗰度上次嗰度。 系冇错，拉咯， 都中意 怪诞富狗 嗰 啲样，系啊， 上次嗰套都得啊。咁变咗佢喺翻呢啲咁嘅嘢上面，仲系有一定嘅拥趸嘅。不过就可能即系拍电真人电影嗰度咧，就开始有少少甩咗咯，即系拥趸甩咗咯。因为可能真系太多年啦，嗰啲可能而家都唔知道有冇入戏院啊，嗰啲人。 系啊， 就咁啦，我觉得咁样啦，系咯，即系佢冇话 keep 住一班人长期嘅一班观众嗰啲咁，佢冇咁做啊。 冇錯， 呢個中段都少，係好少作品 ，Tim Burton 呢個係啦。OK， 好，咁呢個睇啊，其實又唔係差，即係意思即 係。係啊，唔係差嘅，我就咁講，不過即係大家以氣論氣啦，即係以 Tim Burton 其他作品嚟計啦。 我哋仲係覺得哇，大師作品，佢哎呀點解咁嘅，即係咁嘅，唔係差，咁又比好多同期好多戲都好睇嘅。OK OK， 冇錯 ，OK 咁樣啦，好。咁咪再講佢啦，咁咪講埋嗰個深海浩劫喎。 深海浩劫啊，喂，咁我覺得真係烏鬼死實啦，好真啦，咁同埋就即係佢係真人真事改編啦。 真人真事 不過都有啱嘅，網即係網民都講得啱話，喂，近期真係好多真人真事改編喎，套套真人真事，好似有啲利咗。不過我咁諗啦，我又唔係聚焦佢係真人真事之餘咧，其實佢係災難片啦，即係個好典型嘅災難片。咁其實有近期唔多災難片嘅，你問我，即係係話佢嗰啲真人真事即係唔係災難片嚟㗎嘛？咁所以你我覺得就唔會話悶嘅。是啦，咁呢套就还原咗嗰个真係墨西哥海湾嗰个转台，因为嗰个喺2010年真係爆咗。 20号嘅。 是啦，成个主流台爆咗，系意思佢系做嗰啲操作上嘅错误啦，啲油反转喷上嚟，成即係10号喷上嚟，直头即係喷到成个即係三四十层楼高，成个油台都系油嘅，跟住再辣着爆炸。就成個轉油台爆炸，兼跟住一片火海，就係咁燒，跟住啲鐵都燒融嘅，跟住上面啲人完全未疏散，咁死就死啦，未死嗰啲就等啦，跟住後屘啲啲垮咁樣，咁係一個真事，咁最後呢單嘢死咗十零個人嘅啫，咁因為係啦，因為佢喺附近其實有船嘅，咁所以變咗佢其實由頭到尾佢只要逃得出就都救得到嘅，係啦，咁但係就有啲一炸嗰下已經死啦，又有啲嘢啲好多中間好多意外咁樣，咁你問我係咁啦，咁我純粹先講就個技術啦，咁我真係 amazing， 因為真係哇真到咧，咁我覺得點都係 CGI 啩，即係你唔會真係起個轉油台嚟爆啊！喂，但係我網民後屘同我講翻話，佢真係起咗轉油台爆，唔係特技喎，咁講㗎啦，我唔知道我未睇咩驚喎， 但係啲鬼戲真係有機會 嘅、 啊。 係啦，我又咁講嗱，唔理啦，即係我都冇我讚就話，哇，海會頂級特技啦，嗱，特技唔係限於 CGI 嘛，即係如果你話佢個 budget 勁到真係起個轉油台嚟拍，咁呢啲都係荷里活頂尖咯，係荷里活先會咁做，係咪先？咁所以我都冇錯嘅，即係我都冇話一定係電腦，總之佢還原到一件事，為咗一套電影可以做咁多嘢，係啦，咁已經係佢嘅即係專業嘅地方，同埋佢即係值得我哋睇嘅讚，即係睇嘅地方。咁呢套真係堅真，我覺得哇爆嗰下好震撼，因為我哋好少睇咁大場爆炸，哇真係堅到咧，即係我覺得真係睇 IMAX 嘅，爆到啲火咧，跟住哇咁，同埋佢其實佢都差唔多頭半個鐘到嘅爆啦，佢爆完其實聚焦佢點逃生啦，點樣救災啦。咁都火場戲接近一粒鐘嘅，即係雖然當然唔會一個鐘永遠喺個火，咁佢都會匿咗啦，走來走去啊，咁跟住又講下啲控制室啊，咁但係就叫做即係肇事現場糾纏咗差唔多粒鐘，慢慢救啊啲人啊上咗救生艇先啊，跟住佢又要過去開發電機啊，最後揭垮，咁最後佢哋其實個目標走之前都想 cut 咗條喉嘅，因為唔 cut 條喉，油係咁噴，咁其實唔止停熄唔到火啊，二來佢仲會即係污染環境，咁同埋嘥啲電油啊嘛，咁因為後屘佢播翻個真實事件就話，因為佢後屘都 cut 唔到啊，咁而佢最後79日先救熄嘅， 係啊，真實 係啊，話唔知嘥乸咗幾多。咁噸嘅石油兼又影響咗幾多個海洋災難咁樣，即係背後係有一堆嘢出咗嚟嘅，真 好多嗰啲雀啊、魚嗰啲嘅，其實 係啦，咁佢係咁噴到啲石油真係咁堅咯。 咁跟住 keep 金聚焦咯。咁我呢、這個就技術上我啲已經即係爐火純青啦，即係呢啲冇得彈，一定好睇。咁二來我覺得佢我自己啊，即係覺得佢就佢嗱，其實佢又唔係紀錄片，佢呢隻拍法就都係正常叫做災難片拍法啦，即係意思都係做嘅啲場口。咁同埋佢又唔係話特登叫仿紀錄片啦，咩叫仿紀錄片咧？仿紀錄片就似係Big Shot。或者叫做之前 Big Shot 姐嗰套孤主一集，或者你当之前嘅攞最佳剧本嗰套，即係讲话个教父唔系嗰啲神父会性骚扰嗰套、 哦、 焦点追击，咁嗰啲係似叫仿纪录片，即係佢特登做到好似真係有啲铿锵集式啊，又会有啲即係唔望镜头啊， 或者执到饼带嗰啲啦唔好理 啦。係啦，即係嗰啲干式啊，咁即係似好似係虽然大家都理解嗰系演绎緊嘅，即係嗰啲系演员嚟嘅，并不是当事人。就真係純粹做返當事人，咁而嗰啲鏡頭好側邊啦，即係永遠好嘥嘅，即係好似好客觀表述件事啫，咁樣咁唔同。咁但係呢套唔係呢套，你問我個拍法真係正常叫災難片，即係真係做戲嘅拍法嚇、啊。你當好似即係坦白講個正常個套路都同一般咪加州大地震啊嗰啲一樣嘅啫，咁即係都係會聚焦男主角啊，又會係啦，又會對咳啊剪裁咁。咁但係佢個做法就佢個取向就係好務實咯，即係我覺得就佢唔係話好似。一般災難片又可能要強調一個英雄咁佢又冇嘅。咁而個男主角點解要聚焦男主角呢，就因為佢以男主角個視點啦，即係個角度叫表述件事啦。咁但係又冇講個男主角特別啲嘅。又冇講佢話點樣，係咪特別勁，係咪特別救得好多人，又唔係嘅，係啦，係一個普通工程師。咁跟住就又件事佢又唔會話爆完之後可能佢又要哇先又點樣救咗 lift 嘅人先，跟住又點樣又過去 keep crack 咁樣又叫啲乜，即係唔係係啦，唔係一關關 mission 咁，好似即係啲海神號遇險記啊咁嗰啲，即係砌啲 mission 咁樣就唔係，佢好務實咁，即係可能有機會跟翻真正個個案，佢就借去咗打咗個後備發電機啫。不過就打完之後，後屘都唔得唔 work 咁啊，之後要走啦，咁後屘跳落海咁，即係大概咁整體係一個叫我覺得就即係冇乜收息嘅情況，咁啊又有啲暴疑嘅感覺嘅，即係跟住啊男主角走啊咁之類咁樣咁。我覺得就即係個寫實感就配合翻現場啲特技咁勁，咁就我覺得好真咯。即係 even 就即係好似係導演咧，唔係話想拍套災難戲取悦觀眾，而佢想拍套災難戲咧記錄呢件事，然後喚醒即係知道啊，原來係因為點樣咁樣曾經有呢件事。第一做咗記錄啦，第二即係做一個表揚啦，啲新患者；第三啊致敬新患者；第四就即係帶出嘅問題啦，即係環保啊咁樣會好大影響啊。咁點解會咁做呢？由公司有冇責任咧？嗰條友有個經理咁，最後點咧咁樣？咁後屘佢嗰兩個好似落咗台啊嘛，好似俾人告唔殺噶嘛，最勁嗰兩個，即係後屘講翻係咯。系咁类似咁，即系有啲前因后果，有啲罪有应得，咁啊即系表述一件事。咁我觉得佢即系系有个社会责任咁样嗰种拍法咯，就唔系话即系拍套灾难片啊，好似系取悦观众，即系整啲惊险位、历险位，做咩搞到好紧张？佢又唔系呢只取向嘅。咁我几 buy 到呢只，即系好似仿纪录片拍法，但系佢唔系纪录片嚟噶。咁你知纪录片永远佢得个客观，但系往往就唔紧张刺激噶嘛。咁但系呢套又即系灾难片又做到个效果，又紧张刺激，咁好有个平衡，咁我觉得几好。 嗯，因为我自己就唔戴嘅， 系， 因为咧佢真系咧真到咧，中间去救人嗰啲连音乐都冇， 系啊，配乐应该话系配乐都冇， 音 乐 啊，即系你即系我唔系话要你剧情度讲到佢超人咁，但系喂咁你咁有音乐打底唔出奇啫，系咪先？咁你做发生嗰阵时候，啊佢真系连音乐都冇嘅，咁啊静静嘤嘤咁就系得佢哋喺度，哇有乜声咩咁，即系佢冇，咁变咗你成个营造嚟，因为佢而家系用咗电影嘅拍法啊嘛。但佢又用個電影營造氣氛，嗱我唔係講佢加鹽加醋，呢啲唔算加鹽加醋嘅。 係，明白。啲適當嘅陪襯啦，應該有。 需要咁啊，始終係咪？咁你唔通咁你不如唔好打燈啊？唔得㗎，你唔打燈點睇啫？咁你一定要有㗎嘛？咁佢就真係冇嘅。咁我成個問題就係，即係我就覺得睇起來咧，有啲即係如果以當電影睇咧，佢又真係真得滯。 係，明白。 真得滯，係啦，係啦，咁樣。係。我覺得咁，有啲怪怪地個感覺，係啊。咁睇你受唔受，我有少少唔係咁受，係。咁佢要介紹啦，呢套麥克華寶就擔正啦，佢甚至好似係咪有份，係咪製作㗎？好似佢本身嚇。 咁我冇 check 過，我又唔知喎。 咁啊，咁另外拍嗰、那個有個老嘅，佢個叫做佢個叫做咩咧？係咪上司嚟咩嗰個啊？ 係應該係 啊，應該啦。咁嗰個就係阿卻羅素啊。 系出罗素，出罗素系型格上司嘛，系冇错。 即系嗰个白白的。 最后埋埋眼噶嘛，系嘛，成身污泥咁样噶嘛，咁冇死到噶，最后都。 冇。嗰个踩到玻璃，嗰个冲凉砰啊，嗰个系。 系啊，冲下凉咁样，佢最大镬噶，系冲晒凉，爆晒啲玻璃碎咁样，插到成身都血。 嗰个就系佢啱行开咗，就嗰两个高层嘅喺度，即系扮晒叉烧嘛，但系其实 系啊，冇错。 佢指示系啦。咁啊，雷街坊啦，結果係，即係如果唔係嗰單嘢，可能唔會發生嘅。如果佢肯聽啊，據羅素講嘅，咁啊，其實咧就唔係話差嘅呢套戲，即係睇你受唔受呢個模式嚇。咁都係佢好犀利嘅套戲拍得。最後咧呢個字幕之後咧， 技術真係好高啊！即係如果你話唔去唔做 CGI， 咁啲火嗰啲如果係真火咁啊，真係好高啲技術，即係做到 係啊。邊個同你講話冇啊？ 我估一定有嘅，不過就即係佢勁到啲人就話嗰個油台真係起嚟爆嘅，咁啊真 係 贏咗荷里活啫，係咪先？ 咁啲血真係真啊！ 係， 使唔使專登啊？麥克羅布真係搏到爆光，咁咪大佬你梗係有啲化妝，有啲特技嘅，咁你 係一定有嘅。 警察報警啫，只不過講啲 practical with effect 啫，咁佢一定啲火嗰啲有啲一定有 key 類嘅，如果唔係真 係一定有 key 係冇錯， 冇必要啊，係咪先？有啲情況。咁你爆炸嗰啲咁佢都好精彩嘅拍得嚇，咁佢有一度救條女啊嘛，話嗰條女唔敢跳啊嘛，係咯，嗰度都其實都有少少英雄感嘅，拍到少少，但就唔係話好即係電影入面嗰啲咯，即係你只話係喺現實裏面即係救咗一個同即係一個叫做同工咁樣嚇，同伴咁，咁佢唔算話真係好勁嘅，的確，如果你用電影角度就 OK， 因為一定勁好多啦，電影特別英雄嘅，即係同你睇開麥克華寶喎呢個大佬。 系，同佢今次我又覺得吳克華寶有啲收喎，即係佢唔會係好 over 嗰個演技，我覺得幾好，即係以往佢都一係挫啊，一係就即係好佢啲情緒好高漲咁啊，即係點樣哇咁受盡好人背負好多嘢咁樣噶嘛，但係今次好自然嘅工程師咯，你問。 嗱，咁大家記得即係散場嗰陣唔好有字幕出嚟走，即係嗰度咧又會好似阿機長咁啊，又影翻咧嗰班真實嘅人就喺度講嘢嘅。唔係得啲相啊，即係出嚟講嘢，咁你就會發覺我馬華嗰個角色就唔靚仔嘅 ，OK？ 係 係係啊，冇錯， 真係唔靚仔嘅，絕對唔係男嚟嘅，可能 肥。即係佬嚟咯，係啊，即係一個好典型美國佬咁咯，即係肥肥地有肚腩嗰只咯，係啊。 啲轉油台好興啊，呢款啊，咁啊，但係你會見翻一班真人出嚟講嘢，同埋佢可能有啲都會有啲真實嘅啲，即係有啲聽證會之類咁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係啦。咁啊，今次呢套戲我見到好似開場嗰陣咧，我見到就叫香港公司嘅名字。 嚇、啊，係咩？我唔知喎。幫手特技後期。 唔知開場就見到有間公司寫明 Hong Kong 嘅。 嚇、啊，係咩？我冇留意喎。 開場嘅時候，開場好多公司名嘅。咁啊，呢個或者大家留意，我就唔係好知嚇。我係見到啲點解係啦？點解有香港公司嘅咧？咁啊。 O K。 Anyway。咁啊 ，OK， 好，咁啊，讲晒咯，系咪啊？ 咁 OK 咯，系咯，咁啊，仲有咩讲啊？喂，咁我定三日咧，呢套其实值得讲，我觉得，系啊，决定未讲，系啊，决定谂。 咁啊，短讲咧，因为佢哋等紧啊，有人。 好啊，好啊，喂，咁啊，嗱，我不嬲有最，其实决定三日个设定，我不嬲第一集咧，大家留意第一集其实系独立制作，系真系冇 budget 嘅情况底下。就即係個導演就自己獨做嘅，咁而呢一集第三集咧都係嗰個導演做嘅，佢揾翻第一集導演，咁但係第二集唔係嘅，第二集轉咗導演嘅，得唔得 ？OK， 即係大家知道個背景先。咁《國際獸日》條大橋又真係咁，就法定咗個假期，12小時內任殺任做，奸淫老弱強姦殺人放火完全唔追究，但係一響鐘叮叮叮叮咁樣，你就要變翻正常現實嚇。咁佢第一集表述就係話，因為犯罪率好高，於是美國就立案有條法例試下。因為第一集就講佢第一次個又唔係第一次嘅，即係第二年第三年國定壽日，其實好早嘅啫嗰陣時。咁佢就話因為犯罪率好高，自從成立咗呢個法例咧，啲人就儲埋啲犯罪喺嗰日殺。咁所以咧變咗嗰日雖然係死咗好多人，但問題就全國變咗好，其餘日子好安全，亦都冇任何罪行。咁佢覺得係一個烏托邦嘅制度咁樣，咁於是就行呢個定壽日啦。咁你就大家理解個設定咧，其實好多嘢玩，因為咁樣玩就已經變咗你預。咁第一集就好，因為佢又冇 budget 啊，佢就聚焦三即係接近四五人一景嘅啫。 系啦，四名一记，咁啊喺间屋入边嘅啫，咁啊表述就点样啲人性啊？原来话啲仔女都会杀父母啊，啲邻居表面冇嘢，原来到到怪兽又要过嚟杀佢啊！咁同埋佢第一集佢就好似啲聚焦就系即系好似有啲就系个保安系统，佢系负责做全国保安系统嘅人嚟嘅设计师，咁佢就设计咗啲保安系统嚟赚钱，即系严格嚟讲似系因应决定发杀戮入去而发财嘅。咁一个有啲咁样借咗呢个嘢嚟赚钱嘅人，啲人质疑佢个保安系统，所以啲人就特登要走佢屋企，就你话你自己保安系统一定冇问题，我就要搞冧你个保安系统，咁从而有啲咁样嘅博弈嘅。咁但系问题第一集咧，你问我，我觉得拍得好燥，因为佢成本低啦，加上佢聚焦都系一间屋嘅啫，搞来搞去咁样，咁啊，其实我觉得唔好睇。咁但系问题佢个设定嗰阵时又败，即系我觉得喂条桥其实嘥咗啊！即系如果唔系独立制作，你当大片拍有得做，啱即真系出咗第二套嘅大片。咁啊，第二套我都好睇嘅，第二套咧佢已经开始扭啦，除咗一扎人啦，兼已经唔玩一间屋啦，出埋街噶啦 ，OK。咁啊，啲杀人效果劲好多嘅，咁兼又有啲追逐啊，有啲主导嘢，咁啊中间条主线就讲个老豆要决定十六日，要即系个男主角要去杀一个人，咁最后先宣原来嗰个人想当年就车死咗个仔，但系喺正常法庭就判咗佢无罪，咁佢就特登等咗好耐，等呢个十六日想杀，咁但系想杀之余，中间阴差阳错啊，讲起唔觉意又救咗啲人，又搞咗好多嘢出嚟，最后佢决定唔杀咁样嘅，即系有啲人性批判，咁但系第二集开始讲已经讲到话，原来决定十六日嘅背后呢，其实政府系一个经济诱因嚟嘅，得唔得？咁原來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國定售日咧，往往係會殺好多露宿者啦，即係情況似是殺列車，因為佢街道冇俾人殺咯，你屋企你匿埋可能冇人殺你嘛，咁所以佢有啲好多露宿者會死。咁第二就好多低下階層咧就會俾啲有錢佬就買空，即係有啲可能即係佢有描述到有啲人為咗要賺錢就特登國定售日走去啲有錢人屋企，咁好似一個派對咁樣，嗰啲有錢佬就著曬戴曬面具就殺啲窮人，就嚟嗰日我哋滿足佢個暴力殺戮嘅咁樣嘅，咁知唔知？係啦，咁冇錯。咁加上第二集再講到就話，直頭有第三方勢力添，就係、是、話中間不嬲你啲死殺對啲市民自己殺啫。我發覺原來有隊咧好勁嘅，即係陸軍戰隊咁樣。咁原來後屘先查發覺，原來佢係任受命，你當僱傭兵啦。就是原来政府受命就话。 那班是 受命原来就。 另外有 后面即是叫反对派啦，你当是啦，即是叫做民间势力反对杀戮日，咁一件事啊。咁但是就话有对原来就话政府任命佢哋就话原来嗰就是透过嗰日呢减低贫穷人口，令到政府嘅即是嘅贫穷人口啊社会福利呢就唔使孭咁多。咁其实有个叫经济诱因咁样。咁即是呢个大桥。咁所以第二集几正。 集啊，成再 今集仲劲啲，系啦，就多咗反对派啦，系啦， 有啊，成啲人 冇错 嚟佢嗰度旅行就为 系啦，佢又其实今集有三个新设定嘅，第一个就系话叫做杀戮旅行团。就已經玩到就玩，因為咧呢個就係啦，吸引外邊嘅人組團就黐，即係殺戮前嚟入境，就入嚟純粹為殺完開心走嘅，即係叫殺戮旅行團。咁第一個新設定咁結棍啦。第二個設定就話，因為原來以往嘅國定收入咧，因為政府舉行嘅嘛，佢就話咧啲官員有分級數啦，佢即係咁講啦，因為佢其實嚴格講未來世界嘅。佢就話話咩十級嘅官員以上嗰啲咧，就話係有特赦嘅。因為佢話喺國定收入入面嗰12個鐘，你殺咩人都冇罪，咁但係唔殺得啲政府官員，殺咗你都一樣坐監，咁所以冇人會殺啲政府官啊。咁佢就話10級以上官員就唔殺得，咁但係咧今次佢就話因為結骨啦，咁因為有個大選啦，咁佢就話決定解放，係有史以來國定收入日就連高官都殺得嘅，咁其實你已經覺得好玩啦，係咪先？即係已經多咗好多嘢。咁第三樣嘢就佢鋪喺呢個國定收入日咧，就係、是、選舉大選之前嘅最後一個收入日。咁而家就有兩派，你當建制派就有講出嚟啦，就好支持殺戮日，係快女嚟嘅。咁另外有個反對派，咁佢又講反對派原來就18年前喺決定殺戮日，全家睇住殺死曬，到臨殺佢個女嗰下響鐘，所以個女冇死到。咁但係佢睇住殺，而睇住知道嗰啲人係殺佢父母嘅，佢都報唔到仇。咁而又係合情合理，咁佢又好覺得好唔開心。咁但到佢大咗啦，而家做咗即係都三四十歲啦，佢就調翻轉就即係寬恕咗嗰個殺手，調翻轉佢覺得係個制度問題， 咁於是就從政。啱啊，反而就講佢而家一開波已經講佢係好高好高票，即係好熱門嘅人選，就預咗一定贏嘅。咁於是引申就話：喂，咁啲元老就話喂唔掂喎，不如靠唯一機會就呢個確定殺落入隊咁去殺咗佢，咁啊變咗一了百了。咁於是就個條大橋就係、是。个呢个候选人就要保护咯，咁但系就有人就即系政府就派人杀佢咯，喺个16日度，咁即系咁样去开。但你问我嗱，整体个布局就，我觉得因为国定16日好睇在就第一就系国民厮杀啊嘛，同埋就以喺国定 under 国定16日呢个设定底下发生嗰啲荒诞事，咁睇你想表达啲咩嘛？即系你上集就可能讲一啲系有钱人就可以玩弄众生啊，跟住有啲贫富悬殊啊，咁类似即系有啲咁样嘅，咁你一定有呢啲批判你先讲啫嘛。咁但系而家你变咗咁咧，就似系其实系一啲既得利益者，即系当权者要杀某一个人。咁其实你如你将呢条乌咧 apply 落去，唔系国定16日嘅背景咧，其实都 work 噶嘛，系咪先？咁即系纯粹喂，我同你选总统，不过而家搞唔掂啊，你就嚟当选，我都话揾个杀手怼冧你啊。咁其实咁样即系冇分别噶嘛，不过只不过咁啱佢呢个发生喺国定16日入边嘅啫。咁变咗你变咗似个感觉就由头到尾就个男主角要保护个女候选人，跟住有啲专业嘅杀手入嚟杀，跟住会有背叛，入边原来有啲人质都系奸嘅无间道。喂，那个套路咪系白宫沦陷咯，啱唔啱？你个套路咪似坦克咯，你个套路咪似一般嘅警匪枪战片。 佢嗰条线系，但系佢又系个主线咧，喺嗰个 convenience store 即系嗰个便利店嗰个黑人嗰几个人度多啲。 系啦，当佢后屘就逃去便利店咁嘅，有啲代言啦，咁啊另外有。 嗰度开始讲先嘅，即 系啦，咁啊， 反而呢个参议员系加插嘅，系啊， 系啊，咁跟住就又出咗个即系反对组织啦，咁跟住落咗去咁啦，咁但系你到之后啲大桥就系又系俾人夹咗啊，跟住就嗰啲要个男主角又要游说啲反对派，就最后就入去佢原本啲反对派想杀翻嗰个傀儡候选人。系啦，咁但系个女主角啊，梗系唔肯啦，又话同我理念唔啱。如果系咁样，我咪即系用翻个认同咗个定16日，系啦，我要用选票赢啊嘛，赢佢又唔系你杀咗佢等我当选。咁同埋你咁样即系违反咗理念啊嘛，唔制嘅。咁但系佢又一意孤行都要杀，咁最后就嗰日嗰个命夹咗啦。咁男主角就拉嗰啲人走去营救咁咯。咁即系你问我成个套路太我即系有啲变翻警匪片咯。你问我， 你反而觉得今集好睇？ 我失望啲啦，我又唔觉话好差嘅，因为佢整体铺得都紧张刺激嘅，即系你问我系啊，同埋佢都有啲就系嗰啲哇咁样啲杀戮旅行团啊，绑啲人呢个车度撞啊，跟住又整啲猎头，有啲断头台咁啊，断啲头啊喺个街道度，咁即系嗰啲荒诞系有表述，咁但系你问我佢嗰个人性刻画，今集就真系好聚焦个救人过程，同埋点样嗰啲即系中间打打杀杀啦，但系就冇晒啲人性嘢咯。即唯一就叫做真係便利店同埋嗰个黑妹囉。咁但係个黑妹好粗啫，你偷糖有仇恨。咁你呢啲唔係人性批判嘅啫。 哦，唔係嗰个黑妹。应该係嗰个平时係过年收日揸嘅救伤车周围去救人嗰个黑妹。 係啦，咁嗰个就纯粹即係叫做懒係做个中立喺入面咩殺戮救护车咁，我唔知嗰个叫咩。又话咩咁样喺度做， 即系嗰系另一条线嚟嘅，所以佢后屘就走埋一齐嘅嗰个 地。系，但系就你遇佢个人性冇玩咯，今集即系呢啲上集会多嘛，即系譬如个爸爸背负住就要报仇，佢认同杀戮日要杀嗰人。 其实人性玩得最犀利系第一集，反而 系一定咁一定系啦，即系人性最重一定第一集。 但系好多观众唔满足就系其实佢嗰个杀戮唔系咁劲嘅，反而因为其实佢第一集根本咧佢只系。你都話齋啦，不值 得。獨立製作嘅啫， 係啦。當舞台劇咁樣拍啊，即係其實你就你想象下嗰度佢用實景啫，但係你想其實佢係一個舞台劇嚟嘅。舞台劇梗係喺間屋入面㗎啦 ，OK？ 咁佢就講曬所有嘅嘢。咁但係咧，佢好發生嘅嘢咧係好 dramatic 嘅，即係好多嘢咧你會諗嘅，令到你。咁成件事咧，雖然佢係個 production 好細，但係你最發人去即係心思嘅就其實反而係第一集嘅。咁但第二集呢就純粹去滿足返喂第一集滿足唔到喂其實啲人成日想睇街出面啲人點殺我理鬼你間屋入面啦死鬼殺佢關我差點咩咁第二集就主要係滿足嗰啲人想睇街出面就點殺咁其實嗰個主角呢就直情揸住架嘢好似 Mac Max 咁樣㗎啦咁其實喺今集你發唔發覺呢個保護呢個女參議員呢個其實同一個 係冇錯冇錯 其實同一個人嚟嘅因為佢上次都有講過其實佢都係即係唔係話普通人嚟嘅所以佢先咁好打啫嘛 咁呢度佢就繼續沿用翻呢個角色嘅，即係應該係啦，佢又冇特別講得好清楚，但理論上應該係同一個人嚟。咁 喂，但係咪上集個男主角咪，即係第二集男主角咪而家做咗呢集個保安主任，即係就係呢集男主角。 但 係 其實唔係真係係唔知㗎，佢冇話講得好清楚㗎。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 佢冇講得好清楚㗎。 係啦，即係叫升咗做保安主任咁啦，你當係啦。 即係我哋見佢同一個演員演嘅啫，你只可以講 OK。 系， 系啊 ，OK， 咁到底系咪真系同一个？点知啫？系咪先？咁佢冇讲啊 ，OK， 同演员就同一个。咁今集咧就我啊，反而觉得好睇过第二集噶。 我哋觉得好睇过第二集。 诶，好过，咁但系我依然我对我嚟讲系第一集好睇啲嘅，因为第一集 即系最正我。 系似舞台剧啊，其实反而系，即系佢就系喺一个细啲嘅环境入边去表达成件咁大嘅事。喂，即系你观众有时系佢就系想睇场面，我明嘅 ，OK。咁但佢第一集呢佢表現嗰啲人性扭曲呢佢反而係多咗好多嘅。 係。咪佢聚焦就睇你即係睇即係接唔接受囉。係啱我知你即係不值低你四人一鏡咁樣。但我記得第一集呢有筆㗎。我嗰時就好猛就係佢靚嘅個設定開得但入面好鬼粗糙。 有咩筆邊度有筆 我記得係㗎我就問你笨我唔係咁仔細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唔通嘅係。 我又冇睇到啲乜嘢喎。 是啊即是有啲情節上嘅反駁嘅不過我唔記得喎即係咁耐喎即係我嗰時就覺得有啲失望就嘩點解個設定咁正就拍到就即係咁粗呢即係比較粗糙呢啲情節角度。咁但我承認佢個人性刻畫係最多嘅即係個第一集係係。 咁我覺得呢集第三集就反而係比較中 係中間啲係兩邊平衡都夠。 我無論你鍾意一第二都好呢集都係中間嘅 ,ok? 咁 OK 嘅我覺得呢套即係睇下。 係啊還可以即係一定合格有餘囉呢套就係啊。 唔悶嘅你要睇打咩佢有打你要睇人佢都有嘅即係佢兩樣都有嘅。啊、即係佢唔會話偏重咗今集反而兩頭一二集嘅。 係啱啱啱啱個比重上咗。 冇錯啦。 同埋佢都拍得都盡量滿足大家嘅即係唔會話太悶又隔住就有人嚟殺咁樣。即係佢因為佢如果有班僱傭兵咁樣三方勢力就會出現咁囉係啊。 可能我都冇咁好純粹因為佢 repeat 返啫。其實即係佢都係有返嗰啲嘢咋嘛。咁嗰啲嘢當然我第一次睇嗰陣會 surprise 嘅。咁而家咁都係見返嗰啲嘢咪可能冇咁咩囉我都係嗰啲嘢啫咁囉。咁佢呢度唔係話有啲乜嘢新嘅嘢抌俾你嘅其實。今日就冇乜就係咁 一套戲。佢咪就係玩得唔夠滾囉因為佢其實沙漏旅行團嗰波已經夠滾啦咁 佢 可以即係遊客同地人打你有啲博弈都得㗎嘛。咁第二就譬如佢因為始終個底係總統大選我覺得可以多啲即係政治上嘅博弈囉。即係拗下個。 位係純粹提及㗎咋係呀 係呀。係啦可以上上來就咁交代啫情節上交代啫佢個辯論都係講咗幾句咁跟住然後就完啦冇變過。咁變咗我覺得呢啲佢係叫捉到冇 develop 落去又失望。 佢啲新嘢只不過係加咗啲元素但係就冇唔喺個主線度冇講嘅。 係呀。咁同埋佢話曬啲殺高級官員㗎嘛咁你計呢啲位解講插倉入去個國會度殺啦係咪先。即係類似你可以特登既然你有咁樣嘅設定你梗係要玩盡佢咁佢又冇即係聚焦冇咁即係講佢有個咩崇拜咁我都見到崇拜入面係好多啲元老喺度咁但係又唔係嗰隻即係話真係市民過去要反呢個建制打咁又唔係去到咁盡囉。不過我網民都提我又話佢都預有第四集嘅可能第四集就玩到盡啲喎。咁講咁都啱嘅有機會㗎係咪先因為都收得㗎 喎。我望有一套港產版嗰啲美國版睇得太多次啦。 係咪係咪我唔知有港產片話拍咩我唔知喎。 我哋拍囉七一整咗七一集國定收入嘅。 係。 咩官員都係殺得嘅㗎嘛。 係。 咪其實呢殺得冇所謂嘅。佢哋肯定早個禮拜已經搭曬飛機走曬你信唔信 係。 即係香港版一定係講呢樣嘢。 係反而聚焦係啲人想走但走唔切或者可能買唔到車飛咁樣會唔會呀 唔係嗰班官啊平時冇嘢都走曬㗎啦一日到黑都唔喺度㗎啦。 係。 冇話有香港七一國定三日啦係咪呢個我期待呀睇下冇人夠膽拍喂。 係。 呢套正呀肯定多人睇呀。 係。 OK, 好咁差唔多啦係咪 差不多喂但我少少提啦即係叫消息跟進啦第一件事開心就獅殺列車啦剛才講過就話贏咗 寒戰二啦 ，OK。咁今年香港票房冠軍啦，暫時。咁咧，我亦都好消息就你啲名字啦，你啲名字就贏咗咩咯？過咗，因為官方報道就111億之前就話已經係我講，即係我寫個文都唔記得咗排第幾位啦。咁佢，但係而家佢啱啱最新公布，佢贏埋風起了啦，即係過咗120億，咁、 哦、 已經入。全日本歷史排行頭十噶啦，即係意思所有片啊，唔係淨係計動畫，唔係淨係計日本本土啊，即係連埋荷里活片，佢已經入咗歷史上嘅十大啦。咁就其實啲人話佢咁嘅走勢有機會150億嘅，咁150億咧贏埋 E.T. 噶啦，如果150億嘅話，係啦，咁就 日本啊。 系日本啊，梗系讲啦，系啦系啦，即系系啦，日本啊，日本票房。 即系日本嘅荷里活片，其实个票房唔系好高嘅。 但有啲好夸噶，譬如《冰雪奇缘》系好夸嘅，259億，啲、 哦、 人话即系冇乜可能赢到。咁但系最夸系《千与千寻》，千与千寻系304億。咁所以你话佢呢套赢到呢啲神级就唔使谂噶啦。咁但系你话我估80多億咧，佢都入到十大入边，咁可能排到第四、第五位嘅分数。咁呢啲咪即系。即係如果過到85，佢都已經頭八㗎啦，係啊。 我又好有興趣就睇下到底香港做嗰陣有冇人睇。 係啦，咁同埋亦都消息公布就我哋光棍節啦，不過有啲人會插我就話香港冇光棍節啦，咁意識形態抗拒啦。 11號啊。 係啦，咁但事實真係有嘅，係咪先？你唔鍾意中國啫，咁但係唔代表唔所有嘢都否定㗎嘛，係咪先？咁佢光棍節做，咁啊禮拜四嚟嘅，咁啊即係睇啲話就最好一 pair 睇啦，嚇一個人睇啊 sad 啲呢套戲。系啊，就咩咁啊？系啊，呢两个消息啫。 呢个入咗啲女个身体喎，个灵魂。 但呢套系啊，你唔一 pair 睇好单嘅啫。你现场一定情侣一 pair 拖晒手打晒企轮。 我觉得唔会啦。 你觉得唔会？ 呢套应该好多系啲卡通迷入场多啲。 不過嗱嗰日咧我就冇去啊，即係禮拜四你都知啊，係啊，同埋係啊，佢呢套戲又有個叫做票房奇蹟嘅，就有終於香港有套戲冇戲名，係一個問號，有人買爆飛，咁出嚟去告企話神秘企話，嗱直至呢刻佢都冇交代過嗰兩日究竟係咪做你啲名字，得唔得？咁但係就已經爆曬飛，一張飛都冇啦。 到時係第二套戲都幾搞笑。 又係啊，佢出嚟你冇得割凳嘅。我話新神秘企劃，你哋嚟買飛，我到尾都冇話撚新海誠，你覺得係啫嘛？係咪先？嗱，但係事實又真係買爆飛，同埋嗰日現場我見爆曬人喎，真係哇！真係我其實有一絲衝動走過去嘅，但係你知佢12點買飛咁啊，除非請假啫，係咪先？你冇得，你話晨早都可以叫做生眼啦。咁你又諗住，唉，後屘衡量過費事啦。同埋我又覺得，我都估會爆。你一係就9點零10點過去排隊，排足兩個鐘。 我覺得係 啊。係啊，你12點先去就一定冇飛，咁我決定都唔去啦。係。 即動畫迷睇完之後，就一般人未必會有興趣咯，話你真。 喂，但嗱，我又認真，香港票房特別啲，因為香港人咧四隻字講曬啦，就跟紅頂白嘅啫。台灣爆咗，我啲少女時代，喂，其實我啲少女時代其實普通嘢啫嘛。喂，台灣爆咗，咪香港咪又爆4000幾萬。那些年，喂，普通嘢嚟啫嘛。其實坦白講，那些年贏首歌啫嘛，同埋贏九把刀個 brand 咯。你話套嘢攤出嚟講電影角度又唔得，咁又台灣爆咗，咁咪又跟紅頂白咯。咁你國內都係㗎，不過你國內就有啲意識形態抗拒啦，你真係爆啲喺香港唔爆，但有啲叫另類啲拍得好啲喺國內爆咗，香港都會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因為日本咁爆呢，我調翻轉覺得香港票房做得起喎，因為佢爆到似係，你睇唔知啦，拍拖入啦，青少年入啦，咁樣，即係係咪？我覺得同埋佢其實都好。 你吹 set 下香港上日本動畫嗰啲票房先啦。 喂，但唔係㗎，你又咁講，嗱，咁當然佢唔會勁到好似屍殺咁六千萬。喂，但係1-2千萬都夠執贏啦。 你頭先講嗰啲 係從來未試過咁高。 真人電影嚟㗎，你頭先講嗰啲係。 係。咁係你啊。 對動畫係有好大班人係有歧視嘅。 喂，但又唔係喎，你咁講嗱，第一 Stand By Me 都4000幾，咁當然你話 CG 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動畫啦。第二嗱，如果佢係。不過你又咁啱，你佢一套唔係兒童向導漫啦，你未必合家歡囉。 咁西片又唔同喎、 啊。咪咁 Stand By Me 都日本，不過就佢又即係兒童向嘅。 嗱咪先，嗱你平時呢啲票房好勁嗰啲動畫多數都係西片嚟 嘅。咁一定係即係兒童向囉，即係仲要係兒童向囉。 No, 唔係兒童向，係西片。OK， 日本動畫喺香港一般人係有歧視嘅。 佢唔会理你呢套嘢咧，日本咩票房佢都唔睇嘅 ，OK？ 咁呢一 咁唔系嘅，宫崎骏咯，宫崎骏个 brand 想当年有人大班头， 你知唔知宫崎骏系边个帮佢做包销嘅？ 包销我都唔记得东影记得。唔係咁，因為宮崎駿個 band 啊嘛，咪所以就話咯，香港人真係唔頂白咯。 信我 咁強嗰邊會唔睇啊？咁但係問題你話你第二啲你未必㗎，係咪先？你係因為宮崎駿啫嘛，你話第二啲你都趴街㗎，講真係咪？ 喂，動畫嗰啲嘢你信我啫，大佬。 我知。 宮崎駿係迪士尼包銷㗎，你搞清楚先啦。 係。 雖然宮崎駿係一個日本動畫，但其實佢係迪士尼包銷㗎。其實所有嘅呢啲咁嘅美國動畫嗱，其實你睇到嘅嗰啲大 band 咁嗰啲咪賣得咯， 係咪大 band 係咯賣個 band 咯？ 鬼佬嗰啲，如果佢係細啲公司嗰啲都差啲嘅，你睇到嘅。 係 即唔係話一定鬼佬就得，其實咧睇下你嗰個推銷能力。OK， 日本動畫喺香港基本上咧，佢哋發行咧，而家都唔用力去做廣告嘅，因為咧你睇咗自從 Eva 嗰啲開始咧，佢都係做 fans 向。你 fans 嗰班咧就係咁啦，佢真係唔出個戲名，唔話你聽幾時做到，你班友都識得自己摸嚟嘅，係唔使賣廣告嘅 ，OK？ 咁但係咧做完呢一陣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噶啦，即係所以佢都唔會預咧話有會咩票房大爆嘅 ，OK？ 你上次話 Stand By Me 咧，主要香港勁咧係因為林保全死咗， 係 唔係因為佢係一套叮當嘅動畫？叮当嘅动画年年都有嘅 ，OK？ 咁你即管睇每年叮当动画票房如何嘅，佢甚至乎只会安排喺啲朝头早同晏昼四点钟做嘅啫。你想全 唔系咁又唔同 ？Stand by me 佢一来 3D 啦，二来佢其实唔系拍俾小朋友睇嘅，即系佢系直头好似迪士尼嗰只拍法嘅，又唔同。你平时 2D 即哆啦 A 梦咁啲真系拍俾小朋友睇，即系嗰啲系直头系真系幼儿睇噶嘛，大佬佢唔系放大人入场啊嘛。咁 Stand by me 又真系明显系有啲感动位啊，有啲人性啊，咁样就即系一家大细睇嘅。 我哋呢啲系由头跟到尾嘅 ，OK？ 成件事嗰个发展，我哋真系好清楚知道佢系卖到乜嘢嘅。是绝对绝对是因为林保全瓜老衬。如果那套卡通那时林保全是未死或者他之前那套死总之不是那套死就不是卖到他了是卖到他死那套。是主要是因为林保全死了 ,ok? Stand by me, 在香港我讲 ,ok? 香港的动画票房不嬲都不跟人的。我讲日本动画。你好多好多嗰啲日本动画都日本係好劲㗎啦，你估就係呢套先劲咩？呢套当然佢係特别劲，但係你几好其他唔劲，你估 Eva 唔劲咩 ？Eva 都好劲啦。咁但係 Eva 但係嗱，我又调翻转，咁嗰啲嘢真係好 fans 向㗎嘛？即係你问我，你系一你咁你呢套真係合家欢啊嘛？ 呢套日本动画唔系 fans 向， 咁我觉得呢套唔系咯，即係你问我哋啲名字好新开成咩？我真系唔觉。佢咪將之前啲作品抄襲咁啫喎，佢入面好深嘅啲嘢又唔係。 會係新開城睇開新開城嘅人先會睇嘅 ，OK？ 咁你話有冇人會慕名哇咁勁啊？咁你睇有，但係咧唔會話好多嘅，即係我就 predict 呢套嘢香港唔會話賣到，即係唔會好似大家想象咧話哇好勁啊好勁，佢會唔會大型上畫我都覺得未必會。 咪咁就傾啦，我唔敢講，但係佢 冇日日睇啫嘛，我一日夠膽 predict 你睇。好快开股嘅啫，我系专开口中。 你估几多？嗱，我系想同你对一对喎，我觉得过2000万嘅。 即系呢套戏系唔会大型上画嘅。 咁呢啲嗱大唔大型唔知啊，睇票房啊，即系你系睇低，你觉得几多？我觉得过到2000万咯呢套。 唔系几多票房啊，系唔会大型上画我讲。 系咁啊！大唔大人你都系睇咩嘅啫？咁你又要好多嘢要搞嘅，因为你身影咧，佢又唔系同咁多远线联营嘅，佢净系同 MCL 嘅啫。咁所以变咗你 UA 啊、百老汇啲，咁你啱嘅。你如果你远数少，你自然票房未必谷得起啦。即系你又要睇呢啲咯。 嗱，我对佢票房实质兴趣我唔大，我系觉得有几多人会去睇啫。即系而家我讲嚟讲去都，我唔系佢赚几多，唔关我事。即系到底香港人到底有几 buy 呢啲嘢，我系concern呢样嘢。佢哋其實從來都唔 buy 呢啲嘢 ，OK？ 你可能因為一個經濟原因，就因為呢套戲，哇！聽講話好勁喎，聽講話日本點樣點喎，又甚至乎有呢個旅遊嘅促進喎，搞到嗰度本來冇人去嘅都，而家啲人走曬嗰度旅行喎，係咁可能你有留意日本 消息嘅人，或者呢一陣都有一陣人，咁呢陣可能都會額外多咗有嘅，多咗一陣人，再加埋原先嘅新海誠嘅即係擁趸。咁但係咧，呢陣咁留意日本嘅人咧，其實都唔多啦。你都知而家香港係韓國風噶嘛，大家都唔係日本風噶嘛。你如果日日仲睇住日本嗰啲消息嘅人，仲有幾多個啊？即係唔係以前啊？而家 OK， 咁你根本呢套戲喺香港，我就唔會覺得佢會會大賣咯，總之 OK。咁你話你上得到咁少戲院咁少場，場場爆滿急定，因為得咁少啫嘛。 係， 你 Ava 上點會唔爆滿啫？你根本淨係迷友都爆滿啦，但係你場次少啊，咁你變咗你整體根本其實佢根本其實消化唔到咁多嘅，即係根本香港人唔會話有好大量嘅人嘅。嗱，如果老實講，如果佢真係去到真係咁勁嘅話，你覺得佢唔會加場咩？ 係。 你啲戲院好現實嘅啫，喂，你睇到㗎，咁你話十年就因為個政治原因就唔加啫，喂，你第二啲戲有啲都係，喂，初小人上畫，喂，發覺點啊，都會加場㗎，點會唔加場啫？其實如果係唔會加場呢，即係話佢哋條數啊，即係已經計到就係其實係七七八八㗎啦，即係其實雖然而家場場都好多人，但係其實可能係到頂啊。如果我再開多幾場呢，就開始有空位嘅，咁何必要咁？你咪即管睇囉，其實你就係睇佢擺幾多場，你就知道係睇淡定係睇熱嘅，你睇到嘅，唔係話佢幾多票房嘅問題啊。Okay？ 但係你問我，我如果你話嗱，即係動畫係慘乜講你熟啊，咁但係我係以電影角度睇，咁佢都係一套電影。你香港人係嘅係咁，你冇理，即係你用動畫去評價 Ava 又點啦，進擊 冇用 噶點啦。但係問題是香港人就因為個 brand 咯，你 Ava 會唔會可以去到100億 咯？就算你嗰啲真人。 咁你真係冇嘛喺日本，咁同埋 Ava 你有冇 Ava 熱潮啊？你強如進擊之巨人、進擊二潮、進擊之巨人電影版、動畫、真人版加埋都冇70，咁人哋而家確實100億嘛。嗱，香港人就係睇呢啲嘅啫。點解《千與千尋》得咧？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千與千尋》其實唔識睇唔明噶，咁就因為日本爆佢日本史上咁耐最高嗰套。嗰套宮崎駿動畫咪爆咯，咁即係我啊覺得又真係因為爆咗咯，佢真係純粹爆嘅。你話唔係因為新海誠，好多人冇睇過新海誠，甚至乎唔知咩叫新海誠。咁但係就因為知道呢套嘢喺日本好爆，有個熱潮，呢套響曬啊，好多人講喺網上面。咁同埋我覺得佢已經唔止係喺日本網站講咯，而家係人人都講。即係如果你問唔講嗰啲就唔嗰啲人唔會去睇戲咯。是不是，即如果你仲是那些不會上網啊，純粹只是看明星那些就不會看咯。是啊，咁我覺得香港不止這麼少人會看。我會這麼理解，現在你的名字已經不是一套日本動畫了，它已經是一個品牌了。而這個品牌好像想當年那些年那樣，因為人們是那些年這個品牌而進去看，而不是看它電影本身的質素。咁我覺得香港不嬲都係咁嘅啫，佢淨係睇 brand， 邊度響啊邊睇睇咩嘅啫，係啦，你話有套垃圾，但突然之間喺日本好撚話題嘅，都係有人湧入去睇嘅，咁呢個就我對香港觀電影觀眾嘅理解，所以我估呢套戲爆眼喎，咁當然爆嘅意思唔會五六千萬啦，但我覺得2000萬一定過，即係如果我個人， 即係日本嘅話題作咧，周不時都有嘅，好多香港都冇人睇嘅。 但嗱，你咁講，攤出嚟講，你嘅話題作其實佢客觀數據唔爆嘛？你成日講咩話題作？你覺得真哥斯拉好話題咩？其實你哋自嗨啫嘛，你哋覺得日本好勁啫嘛，其實佢票房唔勁，真哥斯拉100億都冇，即係講緊係80億都冇，真哥斯拉而家依刻44億嘅啫，即係加埋都唔夠50億，咁其實喺票房咪就唔得咯。咁最新啦，而家73億，即係如果你話真哥斯拉啱啱第九週，咁但係問題事實就唔爆。如果70億講真，你如果史上嚟計，我諗50都唔入，咁咪唔叫爆囉，佢爆可能係話題爆㗎嘛。咁但係你係囉，你香港觀眾就係真係要睇佢個話題係嘩嘩得九套日本作品過100億嘅啫，啊呢套竟然新海誠得啦，嘩咁樣 keep 啦，咁我哋睇呢啲囉。 其實香港人反而睇話題，唔係睇你實質幾多錢喎。 唔係呀，個話題就係佢爆咗呢個就係話題囉。過到100億呢個就係話題囉，咪就係睇話題囉。咁而實有啲客觀數據到到嘛，當然就冇人講，梗係唔會有人 check 票房啦。但問題就係話難得就話喂，原來宮崎駿之後 第二 個動畫大師過到100億喎，咁呢個咪話題囉。 你睇好啊，我睇淡啊，到時開股啊，講都冇用。 明白。 而家大家只不過買咋嘛。 係啱啱 係咩？你買大，我買細咋嘛。 係啊係啊。 睇下開大定開細囉。係啊，講冇用㗎。咪到時睇下點囉。咁我對香港觀眾嘅不嬲嘅理解呢，佢哋係唔識嘅。 OK， 系， 甚至乎唔系话你票房劲，或者你就算 even 有话题，喺日本有话题，咁其实唔对个香港有话题，其实佢哋追系追香港嘅话题，而香港嘅话题咧好多时咧系由电影公司去炒作出嚟嘅 ，OK， 咁佢唔系话你日本佢哋真系唔会睇日本啲新闻嘅 ，OK， 同你讲大部分香港人啊，我讲唔系特别嗰啲啊 ，OK， 唔系我哋啊。佢哋根本係到依家可能會或者有聽過話有套咁嘅動畫，但係 dead set 嘅啫。你話多啲佢都唔知道。當然有啲人直情未聽過嘅人係居多添。咁你到時咪睇下上畫嗰陣到底如何咯。咁 係啊，到時睇睇點啦。 你都慣性啊，佢哋係唔點做宣傳嘅。呢、這個亦都你都知道嘅。咁如果你香港你唔去大肆宣傳嘅嘢咧，我唔理你喺外國幾勁攞埋金像獎都好，都可以冇人睇嘅。OK， 咁呢個係不嬲嘅現實就係咁樣，咁咪到時睇下點咯。咁我唔係好相信香港佢會大做。咁其實你如果你以呢套卡片嚟講，佢好似話會揾埋新海誠過嚟做宣傳。 係啊，話好唔係 confirm 喎，佢話11/15但係 confirm 會過嚟。 咁咪到時睇下到底即係又會唔會引起到啲乜嘢話題？其實最緊要就係傳媒有冇去推嘅啫。係。咁啊，電影公司就唔會去搞咁多花神。咁如果傳媒到時好幫手，係嘛？即係大家幫手將呢套嘢即係講多啲， 咩推爆佢， 即係唔好話咩，你提下啫，唔好話要點，即係快啲去做啊！咁大家記得入場就係咁啫，咁已經好好噶啦。其實嗰時咧做好多套即係大 title 嘅動畫喺香港做嘅，其實都係無聲無息，咁全部就係 fans 自己入場嘅啫，就係咁啦。喂，唔得啦，我諗佢哋真係追爆啦，要轉。 好 ，thank you 曬，好啊，冇問題。 Okay， 好， 好啊，下次再傾過咁樣，好唔好？下個禮拜再 見大家。睇下呢度你的名字係學我講開淡啊，定係學阿畢打講係開熱啦？ 冇錯，即係我用電影角度睇，你用平時嘅動畫專家角度睇，大家睇下啦。 我從心理角度啫，純粹 OK。 冇錯， 唔係任何啊，唔係專家 OK。好，唔該曬， 好，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 好啦，咁而家漢永同埋阿 Sunny 都嚟咗啦。咁因為今日嘩之前好幾位都問過，喂突然間就唔得啊，係啊，馬仔又要公司有事咁樣，真係有事唔係去得玩 ,ok。咁所以冇辦法，咁臨時啊都返嚟搵阿漢永講下啦，因為今個禮拜又有套Luke Cage 叫做咗啦，不過你其實冇睇過第一集到嘅啫，係因為冇時間去禮拜尾先諗出嚟大佬。 你都知 Netflix 嗰啲一嘢就13集嘅，點頂啊？ 仲有啊，你好睇唔緊要啊，我真係頂唔順喎，睇咗第一集已經。OK， 咩係咪講咗呢套先啊？索性不如反正提開啦。Luke Cage 就講先啦 ，Luke Cage 嗱 ，Luke Cage 咧就睇咗頭一集叫睇得多啲啊，第二三集勉強快卷頂埋佢啦，因為都幾悶下嘅。但係嗱，話分兩頭講，喺外國嘅 fans 咧，佢哋覺得 OK 嘅。 為 因為佢有個好唔同嘅，雖然佢 tone 係黑啲，但係佢好善用音樂。佢背景有好多啲佢哋鍾意啲爵士樂啦，同埋佢個背景好主要都係喺之前 Jessica Jones 嗰度出過嘅一個酒吧啦。咁有好多佢哋即係嗰個年代，即係而家啲比較中年少少嘅人鍾意聽嗰啲爵士樂啊嗰啲嗰類咁嘅 tone 嘅嘢喺度嘅，所以佢哋覺得 OK 嘅。 即 係 個 mood， 但係我就。咁乜佢哋啱啦，好夠，佢哋話好夠 boo 啦， 明 白，即係我又覺得好難頂。 我哋都覺得好 boo boo shit 即係我都中意爵士樂，不過即係唔知即係 或者好你講講咩叫好夠 boo 啦，真係。 咁點解釋呀？好 boo 好難解釋過。 即係好一種其實主要源自靈魂樂或之類蘇靈樂嗰啲啦，咁啊一種帶有抑鬱性嘅音樂啦，即係對人生嘅一種。 主要角色都係黑人嘅，即係其他嗰啲黑幫都係黑人嘅，係一個好黑人嘅社會嘅故事嚟嘅。 冇錯啦，咁嗱就講講 Nick Cage 背景啦 ，Nick Cage 佢本身係1972年出嘅，嗰陣時叫 Nick Cage 啦 ，The Power Man 咁啦。後來就改做 Hell for Hire 啦，就咁點解會有 Nick Cage 呢樣嘢啦？佢係第二個喺主流漫畫嘅黑人英雄，第一個就 Bender 啦。 哦， 第二個佢係 先嘅，即 係 Bender 冇 Bender 當時只係 Fantastic Four 嘅傳聖啦，冇自己書嘅，佢就有啦。咁點解會有呢類人？因為啱啱咧。 當時就有一個文化叫黑人文化嘅興起，咁嗰陣時咧，喺荷里活有一個一連串嘅公司係出一啲黑人為主嘅小說電影， 哦、 甚至你睇到嗰陣時有黑人版本嘅喪屍片， 啊、 黑人版本嘅 Jack Becker 啊叫，或者有黑人有黑人版本嘅英雄啦、 啊， 咁、 啊、 就喺呢個背景之下，咁一個黑人白嘅 creator 加個白人 creator 嘅 con 就做咗呢套出嚟啊，咁所以變成係第一個。但係當初頭嗰年其實唔係好受歡迎， 哦、 因為其實好唔超級英雄嘅。佢好多時環繞一啲黑幫嘅故事，例如呢部同埋咩，其實同個漫畫都幾似嘅，年代唔同，因為漫畫始終七十年代啊。你記最初出嗰件衫啊，核突到你難以置信㗎啦。 但係佢都有件超人衫，而家都而家冇噶嘛？而家電視劇嗰度係 唔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冇嘅嚇。而家呢個年代， 即 係漫畫都冇 嘅，漫畫都冇著嗰件衫哦。 哇！核突到嗰件嘢點著上身啊？一件黃鹹鹹嘅 disco， 一個紫色嘅緊身褲，加上黃靴喎、啊。 啲速配色錯曬， 最頭仲有個金屬咁嘅冠話，大佬。咁樣佢係爆炸頭， 奇離一啲， 半爆炸頭啦，啊，咁嘅造型，你而家出街唔俾人鬧先 嚟到爆， 唔係俾人笑啫，我驚俾人鬧。 嗱，講翻個故事先啦，點解唔受歡迎？因為 Luke Cage 成個故事圍繞咗好多紐約下中下層嘅黑幫啦，啊，咁其實佢依度都係嘅，不過冇個通有啲唔同，冇咁多暴力啦，啊。咁佢其實係一個小混混咁嘅人啦，咁佢出身寒微啦，咁又係一個叫 Rifle 嘅一個黑幫集團嘅即係低層幹部咁上下啦，佢同埋佢個拍檔叫 Striker 啦，咁佢拍檔呢就睇中佢條女，咁就陷害佢，擺咗啲毒品喺佢嗰度啦，結果佢就被捉咗去一個叫司機嘅一個重監獄度啦。而嗰個監獄係出名，另外一樣嘢就是製造怪物嘅。 哦，我以為是差啲事嘅添。 咁佢同一個獄卒就好唔咬牙嘅，佢喺裏面算係一個幾冒犯嘅，咁但係得罪咗個類似食屎狗咁嘅獄卒啦。咁啊，成日俾佢陷害，咁有個醫生睇唔過眼，同埋個醫生嘅私心就捉咗佢做超級士兵實驗啦。就係將一個失敗，就係將六十年代失敗咗嘅嘗試複製美國隊長嘅一個過程，喺佢個身上再試過啦。 結果 咁就係將啲 EM field 加埋一啲好奇怪嘅金屬嘅溶劑就倒喺佢度，咁結果試驗時間嗰個食屎狗就走嚟搞事啦，咁就未完成，未徹底完成咧，佢就出咗嚟啦。咁、 哦、 原則上咧，佢應該好似美國隊長咁嘅力量，但係結果咧就中勁。 我反而未完成中勁。 咁樣嘅， 係佢。由於嗰啲不明嘅化學物體冚住咗佢啦，就冇俾佢入鎖，所以佢嘅身體咧就變成即係金剛不壞之身啦，類似初代超人咁，子彈啊，甚至激光都唔可以穿過佢嘅身體。但係佢有個超大鑊嘅弱點， 係 就係佢身體頂得順，佢內臟頂唔順。例如你俾科學咬兩拳咧， 即係會震到佢。 佢都會震到嘅。 明白 嗱，佢嘅 power level 咧，如果漫畫就係25噸咧，即係最弱嗰級啦。蜘蛛俠啊，Ghost Rider 都係依級啦。 喂，大佬，其實以真人比例嚟講，唔弱嘅，大佬拎幾架車啊，大佬。 唔止嘅，一架坦克都係七噸左右。 咁樣好勁㗎啦，大佬，已經好勁啦。 佢嘅 power level 係跌入25噸嗰種嘅，咁如果喺 Marvel 世界嚟講，要算最弱嗰批嘅，即係蜘蛛俠嗰啲嚇。咁嗱，咁佢就逃咗獄啦。咁後屘揾 Striker 到頭啦 ，Striker 都改咗個超級罪犯嘅名啦，叫自己 Diamond Bat 啦，即係第一代 Diamond Bat， 第二代就係美國隊長其中一條女啦。 哦， OK。 咁咁啊冇超能力嘅，只不過好好打同著件花呢花碌嘅衫嘅。 哦，真係好抽，就冇超能力。OK。 咁啊，佢打敗咗，佢亦都clear 咗自己個名啦，即係唔再被通緝啦。 咁 啊，確定開公司啦。 呢套有冇呢啲？ 就超過。呢度有。喂 ,Striker 未出場，睇到第三集 Striker 未雖然出咗場但未交手啦。 喔都有 嘅 ,ok。咁第三集嗰度都有個其實冇正暫時未直接講係嗰啲類似發夢咁嘅回憶鏡頭就做緊嗰啲實驗啦，俾人浸緊啦。 喔 ,ok。 咁都係喺監獄度啦，咁大致上之後有冇講就唔知啦，因為真係整頂唔順繼續睇落去，因為 之後開咗間公司咩話？可唔可以開間公司啊？講翻呢度。 嗱，佢開間公司叫 Hill for Hire 啦。 係。 咁就係當時就同由因誤會而認識嘅佢嘅最佳拍檔 Iron Fist 啦，即係稍後2017年就會出劇集嘅 Iron Fist 啦，係一個武術家啦，喺西藏留學嘅美國人啦。咁佢講過嘅力量就係一個集中意志力就會有一個超級電拳啦，可以差唔多爆任何嘢嘅。一K 受佢一拳都會震傷嘅。雖然身體冇事。咁佢就組成間公司啦，跟住陸續有唔同嘅人加入，包括喺呢度同佢有一段情嘅嗰個 Miss 啦，嗰個咁嘅紐約市 Madam 啦。不過當然佢加入嗰陣時就已經離開咗警隊嘅嗰個女警，同埋已經係有超能力嘅嗰陣時佢。 哦，即係呢啲人都有嘅漫畫原本。 嚇，例如個同佢有段情嗰個女警，即係呢度有出場嗰個女警 Miss 啊嗰個叫嚇，咁佢後屘斷咗隻手就加咗隻機械手，令佢有可以放電啦、大力啲啦，同埋隻手可以變一啲工具出嚟嘅。 即係都係。是怪金剛啫，即係唔係超能力嗰啲。 咁同埋喺呢度呢，佢打工嗰個 boss 呢，Cottonwell 呢，即係其實都係喺漫畫度係當年有份陷害佢嘅人啦，咁但係佢呢度就改頭換面話，呢度其實都係話有份陷害佢嘅，但係係改頭換面佢認唔到佢㗎。 Okay. 其實算是大家一起長大一些同區的人士啦。咁佢就是一個點講啊？一個幫會組織的老細啊，佢依度就係、是、其實很漫畫度就有販毒，有做很多不同的嘢。依度就主要係洗黑錢啦，用間級嚇。咁、很漫畫度佢其實都有超能力嘅。就是比正常快啲、大力啲，同埋棚牙可以咬爛任何嘢咁滯啦。 哦，鋼牙。 類似啦，咁個故事整體嚟講就係咁啦。咁其實都有六七成相像嘅，同學漫畫都即係改動係啲影像嘅嘢啦。個故事其實唔係爭太遠啦。咁唔知會唔會撞到佢將來嘅老婆啦？咁其實就喺漫畫度佢後期咧就即係冇著嗰件核突衫之後啦，繼續經營超。 將來老婆邊個先？好多人唔知嘅。 繼續經營 Hill for Hire 啊，咁啊，跟住亦加入復仇者啦，咁就同當時復仇者，佢唔係正式復仇者，即係嘅 Jones 啊，因為當時佢已經係主唔做英雄啦，做咗私家偵探，但係喺電視劇之中佢從來冇做過英雄添啊。 哦，電視 劇 係冇 嗰啲古怪衫啦。咁電視劇佢亦唔識飛嘅，喺漫畫佢係識飛嘅。 咁我想問下，咁你呢個係咪講緊之前嘅時間咧？即係今次呢一個電視劇版，咪即係啊，即係一種再之前嘅時間咧？ 就應該係 parallel 咁上下啦。 parallel，OK。 因為佢之前其實佢喺 Facebook 中都出過七集噶啦。 係 ，OK。 咁、而主要發生嘅事件亦係喺嗰間酒吧度，後尾佢同 Jessica Jones 有一夜情，點知一夜即中，所以焗住奉子囉。 哦、 奉女啦，唔係子啦。 OK， 好。 咁啊，呢套電視劇就點講呢，即係如果大家知道背景嘅咩或者幾過癮，如果大家冇背景睇呢，就嘩，即係成套嘢好似都係即係啲人咁啊，普通人咁啊，係啊， 都唔係全靠人嘅，有對唐人夫婦話想糊弄佢，咁就因為咁，所以佢後尾就諗咗條橋，就係揾埋成班咁就組成咗一間叫 Hill for Hire， 索性俾錢啦。當然受僱嘅唔係個個都收到錢啦，例如佢同阿佢接過多失蹤生意，結果就炒大鑊，打咗一場添。 同邊個話 ？Doctor Strange。 Doctor Doom 啊 ！Doctor Doom， 哦 ，Doctor Doom 佢都系啊 ，Doctor Doom 佢都接坏人嚟噶 嘛，系咯、 啊。喂，咁人哋一个国家嘅总统揾你做生意，你做唔做？ 咁啊系，坏唔坏人啊？睇下点睇嘅啫。 坏唔坏人？喂，一个国家揾你做一单生意，你冇理由唔做噶、啊。坏唔坏人系个定义问题啫。 肥仔金逼请你，你都做啦，系咪先？咩坏人啫？ 嗱，老实讲，如果系有得赚而唔违反道德嘅，点解唔接先？ 咪睇下 到理由 咯。肥仔金咁嚟帮衬你，叫你同佢细只模型，咁 OK 嘅，咩问题？ 系咯，点解？即系你嗱咁。 都 K 上大致上就係咁啦，咁嗱有個背景你睇，其實就可能冇咁悶嘅，因為始終個氣氛太沉鬱啊，同典型英雄片真係唔係好同。 你知道背景，你根本知道後來嘅咁嘅事就 O K 嘅，因為你會睇到佢有個佈局啊。如果佢乜都唔知睇咧，哇真係唔知佢做乜啊，有少少係啊。 咁其實你都係睇落去先知嘅，因為老實講 ，Power Man。基本上就唔係一個好主流嘅人物，係近期叫做有少少受歡迎程度，因為主要因為 Avengers 帶起佢啦。 我聽好多鬼佬 咧，佢係一個 Mighty Avengers 嘅， 好多鬼佬幾中意呢個。 即係佢係 Mighty Avengers 嘅首領啊嘛。 哦，好多鬼佬都話中意呢個 location 物㗎，唔知點解我聽而家講。 因為而家嘅造型咁一個普通黑人，而佢又係點講咧？一來黑人啦，咁二來佢係一個比較純正啲嘅英雄，冇咁多 burden 啊。 咁但係嗰啲白人嚟㗎，我講嗰啲鍾意嗰啲自己唔係黑人嚟，佢白人。 我知佢係一個比較正常啲嘅英雄，冇咁多黑暗面啊。 不過而家你話黑人做主角好多都 buy 嘅，你最新嗰套新版嘅七合當購置，即係我未睇曬成套啊。但佢最尾即係最勁嗰個丹素華盛頓。都是黑人嚟啫嘛， 都是黑人啦，系啦，系啦。 即系以前唔系嘅，我记得以前七合当幼稚嘅白人噶啦。 咁你冇办法，你好多都要票黑佢啦。例如 Fantastic Four Johnny 都变咗黑人啦。咁啊又或者闪电侠，Wally West 都系变咗黑，变咗有一个黑人版本啦。 蜘蛛侠都有系， 黑人有 Miles 啊， 新嘅 咁啊， 妹系啊，都系黑妹 Iron Man 都系。 Iron Man 黑妹啦 ，Iron Man 就濫殺添啦 ，Doctor Doom 都係 Iron Man 而家 嚇， 國際 Iron Man，International Iron Man 係咩？而家 Doctor Doom 都 Iron Man 唔係嚇， 係 咩？搞嘢 係啊，係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嗱，佢救佢嗰個 Doctor Ho 個女咧，都係 Iron Man。 哦，咁鬼多 Iron Man 嚟 嘅，即係真係 Westfield 啊，佢叫，不過佢代號叫 Westfield 啦。另外仲有一個機械 Iron Man， 就係 Avenger AI 嘅， 即 係人工智慧 Avenger， 直情 係 機械人嚟嘅，冇人咯裏面。 係就係佢之前佢有件盔甲無端端有咗意識，咁就係嗰個機械嘅 Iron Man 啦。 唔係咁，如果漫畫嚟講話 interesting 嘅，咪都有啲唔同嘅 Iron Man 啦，即係拉打咁啫，等於係咪先？ 喂，大佬已經好濫殺過嗰啲盔甲，人人都有喎，連嗰、那個Agent of Shield 嘅漫畫版裏面咧，嗰、那個半變咗嗰個 Agent， 我唔記得叫咩名啦，都有件 Iron Man 嘅盔甲。 哦，咁犀利！ 咁即係人人都係有名啊。 係咪啊？ 濫用得太緊要啊 ！Iron Man 盔甲俾人， 係咪Tony Stark開一間廠，人人都係訂購嘅？仲要好平。 有，因為佢連西奇監獄裏面嘅守衛都有佢嘅規格，即係當然個樣唔係好同啦。 咁佢真係已經量產咗囉嗰樣嘢。咁 系咯， 又冇话唔得嘅，始终系咪机械嘅嘢嘛，量产嘅都有可能嘅。 嗯，咁人人着件盔甲都可以系 Iron Man 嘅，咁呢个就同蝙蝠侠有少少唔同，你着件蝙蝠衣都唔代表你去做蝙蝠侠。 好，咁呢个 location 冇嘢仲要讲，就系一套电视剧，仲 有你谂下有冇嘢需要补充咧？ 我冇啦，我仲觉得好闷嘅，大佬，如果唔知道背景，我真系睇到瞓着咁样。 咁啊，大致上系咁多，有机会会睇埋佢嘅。 俾 Sunny 讲下啦 ，Sunny 咁有咩感觉睇？ 呢套我都唔系睇咗好多，都冇乜话特别有咩感觉，系 都真系啲闷啦。 系啊系啊，开始都做咗好耐先。 但你睇翻网上啲评价咧，啲鬼佬都几 拜，鬼佬拜噶，唔系真系好多鬼佬中意 Luke Cage 噶。我哋唔识，所以唔咩咋，人哋系 唔系同埋佢哋话好孤嗰个喂，中国人真系顶唔顺噶，佢哋觉得孤。 啲中国人就唔中意 Jazz 嘅，讲咩孤啫仲 系咯。 我可能 OK 咁， 我中意嗰類 jazz 都唔同呢種，即係我中意嗰啲比較有鋼琴有剩嗰種嘅。 但係你睇翻 Netflix 咧，佢幾個啲 hero 包括 Daredevil 啊、Jessica Jones 其實個通都係比傳統 Marvel 弱係黑啲嘅。 係冇錯冇錯嘅。 咁但係都未至於黑到呢個地步，連演員都黑埋。 黑曬。OK 好，物歧視，即係咪自己杯茶啫 ？OK 咁啊。咁啊， 咁你睇你中唔中意有時咩嘅？例如超人 Batman V 超人啊，或者 Suicide Squad 啊，都有好 extreme 兩邊唔同嘅意見啦。 係啦，嗯，唔係咁唔係黑人， 睇下係咪你個 Suicide 啫？ 關事嘅，咁你阿丹素華盛頓啊 ，Morgan Freeman 香港都好多影迷嘅，唔係因為黑人嘅。唔關事啊 ，Samuel Jackson 都好多人睇啊，唔關又黑人事啫。 係啊係啊，咁睇個通，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嗰個通啦。咁啊，可以一試嘅呢套都。 唔關黑人做，黑人好多人中意睇嘅。香港好多黑人 啊 演員出名啊。 咁啊，但係佢呢啲起碼，如果你有 Joe Netflix， 你都叫貼近啲嘅。你其他嗰啲劇至少萬兩季啊，例如 Green Arrow 啊，例如 Arrow 而家先播緊對上嗰季。唔係上嗰季 喎， 我都唔知點樣同 Fast 啲劇情夾翻上嚟，因為年年都有聯播嘅，咁我唔知點啦，一年後先播。另外，即係啲人睇完 Part One、Part Two 一年後啦，睇啦，唔該。 好，咁啊講完呢個啦，咁啊有冇第二套劇啊？不如講下係咪話都 嗱《Agent of Shield》啦，咁啊有個 Ghost Rider 出現啦，係其中一個 Ghost Rider 啦。 喂，呢、這个边个 Ghost Rider 先？到底唔系啊？蛋字演嗰个喎，师傅。 蛋字嗰个咧就第一、第二代嘅合体啦，个造型第二代、第一，唔系啊，或者应该叫第二、第三代第一代后屘改名做 Phantom Rider 嘅。 哦。 第一代其实是完全孖更嘅，系一个可以穿墙嘅。 你讲骑马 嘅牛啊嘅牛仔，即係喺 Ghost Rider 第二集嗰度有出個場嗰個啦， 馬嗰個啊， 咁後屘因為 Ghost Rider 72年出現嗰陣時候就直頭改咗名做 Phantom Rider 嘅。 哦。 Nick Cage 啊 ，Nicholas Cage 啊，唔好誤解啦嚇，唔好用簡寫啦。Nicholas Cage 做嗰個咧就係 Johnny Banks。是第一代啦，個故事就係第一代啦，但係佢嘅力量同埋個造型咧就係第二代。 哦， 即係佢嘅細佬 Danny Ketch 嘅造型同埋力量啦。 哦， 嗱，其實有少少唔同嘅 ，Johnny Cage 咧，佢係同一個叫佢係因為老豆病啦，即係同嗰套戲一樣啦，咁 cancer 咁佢哋就從 Mephisto 即係 Marvel 裏面嘅即係 Foy 裏面嗰個即係史詩 Foy 裏面嘅即係嗰個魔鬼啦，亦都係 Marvel 裏面。 侯士德裏面嘅名字。 侯士德。主要 Marvel 裏面主要壞人啦，咁做咗個deal咁就變成咗 Ghost Rider 啦，咁後尾佢個繼妹啦，即係同父異母嘅妹啦，咁就召喚咗大天使 Azrael 嚟，幫佢驅逐咗 Mephisto。咁但係咧 ，Mephisto 都將 就條件就應承要佢同一個 Series of Vengeance 合體，咁就成為咗 Ghost Rider 啦。 哦，咁樣嘅。 咁佢嘅力量咧，其實佢就唔，佢係修身火，但係佢火唔會燒到人嘅，佢個火只會燒到人嘅靈魂，肉體係冇傷害嘅，只會傻咗嘅啫。 即 係 你話嗰啲， 即係感受到，感受到令人感受到自己嘅罪惡啦。簡單嚟講， 即係佢冇 physical 嘅破壞能力嘅，反而。 啊！佢亦對冇罪嘅人係無能為力嘅，同 DC 嘅 Spectre 一樣。佢唔可以無端走去丙人嘅。 Okay, 即係唔可以而家呢個電視版咁嘅。 嗱，咁第二代就係Johnny Vance 嘅細佬啦，即係因為佢嘛，點解佢會係 Ghost Rider 咧？因為佢家族咧，佢個祖先咧。其實第一個召喚 Ghost Rider 嘅人就係、是叫 Lobo 啦、啊、Lobo Catcher 咁一路喺佢阿媽嘅家族就遺傳咗 Ghost Rider 嘅能力啦。咁點解佢阿媽離開佢呢？就要佢避開咗呢個詛咒啦，咁結果佢都走唔甩啦。咁跟住佢唔做佢有段時間冇做 Ghost Rider， 咁個詛咒就由個妹，但是個妹受咗傷之後呢，就變咗佢細佬承受咗啦。咁個造型呢就 exactly 電影喎，因為佢個造型唔同喎，佢個阿 Johnny 個造型只係一件緊身衫啦，個 pattern 就對似而家呢個 Ghost Rider 咁啦、啊、即係電視版個 Ghost Rider 都係藍色嘅，件衫淺藍色嘅。咁、樣就個放火骷髏頭啦，但係佢個細佬就係 Sally 電影版咁著件咁嘅 Biker 嘅衫啊，有條鎖鏈啊、 oh. 啊 Johnny 就冇鎖鏈嘅，有啲射條火個槍嘅啫。 好啦，咁講返個電視版啦，咁呢個電視版呢個 電視版嗰就係第三個 Ghost Rider 啦。Johnny 曾經揾過佢嘅，喺漫畫度，嗰、那個就係2014年先出現嘅，係 supposing 你。新版嘅 Ghost Rider 啦，咁 Johnny 揾過佢就話俾佢：你唔係 Ghost Rider 嚟㗎，你完全同我哋唔同㗎。 哦，佢係 Command Rider 係嘛？ 啊，佢咧就係同佢合體嘅嗱，佢係一個好叻工程汽車工程嘅一個學生啦。咁、有個行動不便嘅細佬嘅，佢叫 係啊，呢、這個電視版係咁啊， 係啊，佢叫 Robbie 啦。Bobby 咧，咁佢為咗賺錢去醫個細佬咧，因為有人應承咗佢有啊喺漫畫度啦，有$50,000就坐一巡車，咁佢就揸住架，我唔知嗰架咩嚟嘅，唔知係咪 Standing 乜嘢啦，因為我對車唔係好熟嚇，咁、佢就去就發現原來，但係嗰場賽車原來係流嘅，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利用佢嘅運毒。 哦。 而幕後嘅主腦就係一個叫 Dr. Saber 嘅人啦，咁佢本身都係做咗一啲叫 即係本身就係變形俠醫嘅一個敵人嚟嘅，叫 Miss， 其實佢係 Mr. High 囉，個對似 Dr. Jekyll 嘅 Mr. High 咁，佢變咗，佢食咗藥呢就會變成 Mr. High 一個好強壯嘅怪物啦，就係、是、利用佢嚟運送呢啲藥去賣俾一啲黑幫分子，咁結果咧，東窗事發，佢就俾人射殺啦。咁、就臨死嘅時候咧，就有個聽到把聲，你同我合體啦，係咪好熟咧？ 嚇、 啊，Command Rider 唔係鹹蛋超人啊！ 唔係鹹蛋超人，咁樣結果合體就變成咗類似 Ghost Rider 嘅嘢啦。咁就 咩嚟㗎？ 打走咗 Mr. High 啦。 咁、 那、 嗰個係咩嚟㗎？同合體嗰、那個光之巨人。 嗱，發現原來同佢嗱。傳統上無論其實好多人做過 Ghost Rider 嘅，但都係同甚至變形俠醫都做過 Ghost Rider 嘅 嚇。 咁但係所有係啊 ，OK 嚇，不過唔係 Doctor Banner 嗰個變形俠醫，係、佢外父。 哦 ，OK 嚇，紅色變形俠醫。 紅色嘅喎 ，OK。 或者變形將軍咧，應該叫，因為佢唔係醫生嚟嘅。咁、樣佢。同埋 X-Men 嘅 Watch 都做過有個 Ghost Rider 嘅。 哦， 總之佢嘅定義就係有 有不義嘅事件，你臨死時候召喚復仇之靈就可以變成 Ghost Rider 啦。 咁到底咁 有好多復仇之靈嘅。 咁佢呢個係咩嚟嘅？如果既然佢話你唔係 Ghost Rider 咁， 咁佢原來佢召上佢身嘅唔係復仇之靈。 哦。 而係一個惡靈咧，一個點講咧？一個 Mass Murderer 嚟嘅，叫 Annie。咁係殺咗39個人，另外有十幾單可能同佢有關嘅一個邪教崇拜撒旦嘅人啦。 係，哦， 咁佢為咗逃避去地獄，就所以寧願選擇上人身，等人幫人報仇。 咦？咁佢都係人死咗啫，佢點會有咁大嘅能力俾到佢咧？如果佢唔係嗰啲咁嘅， 因為佢係撒旦崇拜者，佢從撒旦得到咗邪惡嘅力量。 咁樣嘅 ，OK。 但係傳統嘅所有 Ghost Rider 嘅力量係來自上帝㗎嘛。 嗯。 哦。係， 其實。 咁所以佢話佢唔係一同，同埋佢有好大唔同嘅啦。基本上 Ghost Rider 係召喚嗰刻先會變成 Ghost Rider， 先會由那個其實都算惡靈啦控制嘅。但係佢連正常情況之下都會俾佢上身控制嘅。 哦。 甚至試過想殺死個細佬咁滯。 哦，即係已經唔係佢自己啦，變咗。 是啦，咁樣後來 Johnny Banks 就因為佢 Johnny Banks 先係細佬唔做 Ghost Rider， 佢 absorb 咗細佬嘅力量啦。佢第二代 Ghost Rider 嘅力量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好似電影咁有靈魂，所謂靈魂之眼，可以照入嗰人嘅靈魂度，令到佢感受到自己嘅邪惡。 嗯，係啊。 咁就用靈魂之眼照過 Ali 啦。咁令到佢睇到自己嘅唔妥，所以願意少量妥協，唔影咁殺人啦，亦都唔會隨便上去身啦。 哦，即係意思令到嗰個死鬼咗嗰隻惡靈，唔係嗰個人㗎嘛。 係。 哦。 咁因為 Johnny Banks 揾過佢，就打敗咗佢，就話佢唔係 Ghost Rider。唔可以隨便動用佢哋嘅力量，咁就用靈魂之眼照過佢。 嗯，明白。 咁嗱，依度就依個版本嘅 Robbie 嘅依個版本嘅 Ghost Rider 啦，所以你睇到個造型其實同阿 Nicolas Cage 嗰個就幾唔同嘅，真係兩個人嚟嘅。 唔係，咁但係好奇怪咧，點解佢嗰個骷髏好似係面面超人嗰啲，或者呢個咧嗰時嗰個 Skullman 啊，嗰時嗰、那個。個 Skullman 咧新版嗰咧，即係好似似個頭盔咁嘅，大佬佢嗰個骷髏，冇可能個人嘅骷髏好似嚿鐵咁喎，佢唔係 Terminator 啫嘛？ 其實喺漫畫度表達佢都係反光嘅，佢係好金屬嘅，依個新版 Ghost Rider 嗰個。 即係真係唔知點解喎？呢個真係，即係好明顯係睇 咗 啲特攝片啦。 你舊嗰幾版嘅全部都真係一個骷髏頭嚟嘅，但係佢依個除咗另外一個 Ghost Rider 2099啊。嗰、那個就直頭機械人嚟嘅、哦，所以冇關 係。未來嗰啲，OK 好， 因為咁係機械人嚟嘅，咁唔關事啦嚇。 明白，好，咁呢個交代翻啦，因為上個禮拜我哋講過第一集嘅。 第二集都有再交代少少，就係似乎佢同漫畫唔同嘅，佢可能佢變成 Ghost Rider 同 The Shield 嘅一啲幕後玩家有關嘅、 哦， 因為佢最後佢攞咗一張相嘅一啲，其中幾個咪燒嗰集分 boss 咯，仲有幾個唔知咩人啦嚇。係 啊， 七個人噶嘛，攞張相又。 嗯。哦。 可能佢嘅身世同而家新就燒嘅新嗰啲幕後玩家有關。 嗯。OK， 咁呢個就未知啦，再睇啦。 嚇咁啊，睇落去啦，即係呢套都叫相對上頂得順啲嘅。好似個感覺就好過上一季添，上一季真係有啲悶，講啲外星人遺孤嗰啲故事。 唔好睇啊！好，咁呢個睇下點？因為始終有個出名嘅角色 Ghost Rider 咁出現咗嘛。好啦，咁 亦都係夠忙啫，因為外星人唔得，咪玩下神秘感咯。 唔得啦，係啦，要轉啊，係啦。好啦，咁係咪再講另一套啦？係嘛，講下玉面飛龍啊，麥基華、麥佳華咧，係咪？ 麥佳華咁啊，麥佳華就今次就變成政府 agent 啦，唔再係之前咁自由職業人啦，魔術師啦。 佢魔術師咩？ 算係魔術師啦，唔係算係咩啫？唔係佢係去表演個舊版，唔係一個 agent 嚟嘅喎。 我覺得佢似曾俊榮多啲。 OK，whatever 啦咁啊，個型都有少少似舊嗰個嘅，當然而家就變咗大家睇。如果記得沙機就麥佳凡個主角做啦 嚇。哦，OK， 哦係嗰個嚟嘅， 係。 系咁点啊？ 而家变咗詹士高斌咁嘅大叔啦，当然已经。 咁但系呢个版本佢有交代翻咧，佢点解会咁憎枪械嗰啲嘢系嘛？今次呢一集有冇？ 系啦，因为疑似佢个女朋友啊 ，Vicky 系咪？唔记得咗。 唔使你个名啦， 被杀啦吓。咁、啊、原来唔系被杀嘅，佢只不过系背叛咗个组织，搞到个组织要改名。 哦， 即系最好笑就是。因為Licky 嘅背叛，所以我哋要個組織要失爭，但即刻原班人馬成立咗第二個改咗名嘅組織叫鳳凰。 咁 Eva 都係咁嘅 ，Nerf 之前前身唔知叫咩㗎嘛，跟住第二日咪改咗個名咯，咁就叫做轉咗㗎啦。改咗個名啊，唔出奇啊呢古仔。 成組人翻曬度咁，我唔知點叫新組織啊！ 係新組織，咁個名新噶嘛？即係你真係間餐廳換咗個招牌，係咪新嘅啫？ 唔係 嘅，唔知過檔薪水有冇好啲就冇嘅。嗱，過檔薪水有冇好啲就有冇交代啦。啊 ，Licky 嗰度就肯定薪水好啲啦。政府工通常都 under pay 噶啦。 哦，咁樣。咁點啊？咁今集點樣？其實實際做咗啲咩？實質做咗咩？ 實質就係最初就發現有佢哋要搶一啲佢哋以為係核武器啦，咁啊走到去發現一掀開，麥佳華就用啲好奇怪嘅方法去打開個保險箱啦，就係粉啲粉啊咁嘅嘢，就模擬，然後就用條布冚住就模擬咗上一個開嗰人嘅指紋啦，咁就開咗個嘢。 佢一開始唔係咁做嘅，佢一開始就諗住。試整一隻手指嘅手指模，點知後尾原來用五隻手指，咁之後佢又再整過嘅， 係啦，諸類啦，咁啊，但係一掀開大鑊，唔係核武器嚟嘅，係 咩咧？ 係生化，應該係啲生化武器嚟嘅，咁結果咧，咁啊偷咗出嚟啦，咁啊就俾人發現啊，佢女朋友俾人劫持啦，咁啊。即係佢哋坐船走咗，一上船去翻架車度，女朋友俾人劫持啦，咁就佢又中槍，女朋友又中槍啦，咁啊，跟住就唞咗一大輪，唔想開工啦。咁直到佢上司一個好似東方人咁嘅女士嚟揾佢開工，佢先再做啦。咁啊，發現原來追查嗰度竟然係同佢之前嗰單事件有關嘅，因為。佢要追查嗰人就係當年開槍射，當時開槍幾個月前開槍射佢嘅人啦。咁佢揾到發現原來 Licky 竟然係未死㗎喎、 啊。 原來係背叛咗佢哋。咁、 哦、 就自行將啲嘢上去賣，咁結果就一場決鬥之下，咁又用佢嘅方法打敗咗敵人，咁然後就將 Licky 同埋其他人都捉住啦。咁最奇怪佢點樣整架飛機落嚟，就係企喺個碌度等佢失壓，要強行降落。咁佢 唔係佢話 佢 睇咗個碌嗰個附近有幾嚿嘢，咁又求其一剪咗一條電線咧，令到佢起落架收唔到，咁就搞咁嗰部機就要逼降啊！ 哇， 係啦，佢。一樣係萬能嘅，呢、這個乜都識嘅，咁佢嗱，但係臨尾嗰陣時咧，就發現有人應該係救走咗 Licky 啦，咁應該會係成個故事裏面佢條女就會係佢主要嘅對手啦、 哦， 因為嗰位超級電腦天才嚟嘅，亦都同佢一樣識好多嘢嘅， 係，哦，即係以前條女反而變咗敵人，講呢樣嘢。 是啊，咁佢係臨時揾咗另外一個坐緊監嘅威嚇啦，即係形容一啲善意少少嘅黑客就威嚇咁嘛，白帽子嘛，佢臨時揾咗個白帽子去代替佢嘅一個女仔，咁啊成日 咁又完，因為咁最後個佢老細講就佢哋做嘴，佢哋隊隊要解散啊，因為所有嘅密碼、所有嘅行事步驟都已經曝光咗，咁所以咧，但又即時揾翻佢完全相同嘅人，除咗 Nicky 換咗個嗰、那個新加入個女仔之外咧，就成立咗新嘅鳳凰小組啦。 嗯，係咯，唔係個重點，嗰、那個新人一定係女嚟嘅，好似重點嚟嘅呢個。 係，係咯。即係其實呢個都幾公式，因為好多好多實有個同佢類似，可能係有關係又好冇關係，就有個同類似，例如之前 Intelligent 喺呢啲都係嘅，實有個同佢類似力量嘅人係做對手嘅。 咁先有得鬥啊！ 係咯， 好嘅，咁呢個即係都叫做新版都 OK 係咪？都不失呢、這個 今 年嘅 有少少不足，就係套嘢太急啊！ 哦。 即系对白唔多，一味砰叮叮砰砰咁。电影就冇所谓，电视剧就有啲快咯，觉得。可能第二集就会慢翻噶啦。 系啊，头一集啫，之后你想快都唔会 啦。应该系啦， 吓系啦。咁啊，睇麦佳排过瘾，就佢成日用啲奇怪的方法咯，即系会唔会又搵啲朱古力啊，唔知搵啲咩啊，咁喺度整炸弹啊嗰啲咁嘢 啊。吓，旧麦佳排嗰啲好多其实系得嘅，呢个我就真系唔知啦。 咪係啊，最過癮就係真係得㗎，佢唔係亂吹㗎，係啊，真係真明㗎，唔係講笑啊。 舊麥佳凡就好多時佢啲方古靈精怪方法，點樣朱古力可以整成爆炸品嗰啲係其實係得嘅，有人試過。係 咯， 咁樣。咁但係呢個就真係唔知啦。 咁啊，成有啲網站咧，將嚟集埋佢嗰啲用過嗰啲嘢咧，去解釋嗰啲係啊，嗰啲科技啊，咁嗰時點解增加拍翻套我唔知啊，嘥咗啦呢個。 呢個就要睇下之後有冇人放啲 debunking 嘅 video 上 YouTube 啦，先知得成唔得啦。 咁啊睇下邊個啦，嗰啲咩 MythBusters。 但你放心，實有人咁玩嘅呢樣嘢。 冇錯。好，咁啊睇啊，呢個肉面飛龍曾經喺無線做嗰陣都即係嗰時都好受歡迎嘅，就因為佢奇特嘅呢種方式。就唔係打嘅即係用咁啲咁嘅奇怪方法，咁真係幾過癮嘅。當年我都覺得 係佢，因為佢其實以當年七十年代，即係例如咩 MPI 啊，或者五零物佢之外，全部都係主要打嘅。佢係冇嘅，佢好少打嘅。 佢冇得打咁滯啦，幾乎 係咯。佢全部都係用啲好古怪嘅方法去解決問題，俾人綁住又無端端可以用啲好奇怪嘅解鎖啊咁之類。咁呢個係佢獨特之處咯， 係好獨特嘅，咁所以呢個大家睇咧，可能如果 但希望 OK 啦，因為頭一集就 OK 嘅，但係因為其實你睇翻所好多翻拍嘅，其實都拍唔翻個無敵，包括之前從拍個無敵女金剛變 咗唔知點改到咁改啊， 從拍個無敵鐵探長又係，喂你想搞咩啊？ 佢改得太勁啊！反正呢套係咪都叫似翻啊？係咪啊？ 吓、啊！无敌铁探长一个用脑嘅人，改到变咗神勇侦探，揸住个轮椅去追人，去做咩嘢？ anyway， 即系 吓、啊，即系好多套好多套间操都要改到太现代化，真系顶唔顺。 即系今次呢套就 OK 啦，系、啊、咪？即系会似。 今次呢套起码捉翻原著嘅重要神髓，就系佢咩啊？虽然佢唔系自由职业人，变咗个政府 agent。 嗰啲唔紧要啊，嗰啲就。 啊！ 即係個大朗係喺翻度嘛，所以 啊，大朗喺翻度啊，同埋之前佢其實係打單他，而家打嗰度都加翻個以前喺 CSI 做過嗰個演員做個保鏢啦、啊、又加個黑客喺度幫佢手啦。 即係而家有個， 因為你而家冇可能冇電腦噶啦，佢個專長唔係電腦，咁點都要揾個黑客去幫佢啦。 即係而家中意搞翻少少隊員啦，點都有啲 系咯，变咗有少少 mission impossible 嘅 feel 啦。 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其他系咪未睇咧？呢个驱魔人啊，或者呢个鬼玩人嗰啲未睇系嘛？ 冇时间睇啊，真系。 下个礼拜等阿马仔翻嚟先讲嗰啲啦。嗱，其实咧今个礼拜咧有另一套帮我哋而家录音都系未做啦，因为北美都要星期日先做嘅，应该就系呢个叫 Westworld 啊，即系咧 啊系啦，系啦 ，Westworld 嘅。電視劇版啦，喺 HBO 上噶啦， 未上啊，今嚟緊 嗰日先做啊，北美系啊。 吓，呢个都会系期望之一啦，因为当年嘅电影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即系俾人带到一个啊，呢度有少少唔同嘅。以前嗰个主题乐园呢度好似系某程度俾人夹硬带去嘅。 哦，即系唔系呢个主题乐园嚟嘅。 啊，唔系啊。个女主角俾人夹硬带，一瞓醒点解会着成咁嘅？ 交代少少，好多人都唔知啊！你当大家知啊，都唔掂。系啦 ，Westworld 咧就系好旧嘅一套西片嚟嘅，咁佢就其实好犀利喎。佢嗰时已经即系讲紧咧，哇！有啲主题乐园咧就好大型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咁啦。咁你知嗰时系冇噶嘛，冇咁夸噶嘛。咁佢已经谂到系有啲。 得迪士尼咯吓，嗰阵时系得迪士尼。 咁 冇 咁多。得迪士尼，但系个规模冇而家咁劲噶嘛。咁就即係或者似啲環遊片場咁啦，咁佢就每一個西咧就有主題嘅，即係佢主題公園就裏面仲有好多主題噶嘛，咁係啊呢區係沙窩，嗰區係咩噶嘛，咁佢就係咁啦，咁但係當然佢啲主題就唔係以電影，就係、是、用唔同嘅時代嘅，咁可能呢度咧佢呢度特別發出事呢度咧就係、是、西部，咁啊有其他嘅，有啲係羅馬，有啲其他唔同環境嘅，咁佢做乜嘅咧？啲人玩，咁佢玩乜嘢咧？咁就係去到原來咧嗰度係有啲即係同真人 有啲拓荒者嗰個 feel 啦，就係一啲。一八幾年嗰啲美國小鎮咁 啦，介紹埋佢啦 ，OK。嗱，咁佢西部嗰度咧就有啲機械人，就但係人樣嘅，咁就其實就完全同正常睇唔出嘅。咁就做乜嘅咧？咁就其實俾你做一個牛仔，咁可以同佢哋去決鬥啊，成。咁就佢又唔會殺到你嘅，但係你可以殺佢咁咯，就俾你即係自己代入去嗰個時代去玩。咁佢就話絕對係安全。咁結果咧？就出現咗一個由尤伯連立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即係國王與我 嘅 頭，咁佢 國王與我嘅演員 出事啊！呢個機人就好似佢又當咗自己係佢自己扮演緊嗰個角色啊，即係一個可能西部嘅一個壞人咁，咁佢就真係殺起人咗嚟，咁結果就咁樣啦。咁而呢套嘢咧最犀利咧就創造咗就係嗰個面啊，那個機人個面咧跌咗出嚟之後咧就見到係機器。嗱呢樣嘢咧嗰時無敵金剛都有照搬嚟用噶， 係。無敵金剛有條本嚟， 咁呢啲就睇 神奇女俠都有， 係都有，係啦。咁呢啲就喺 Terminator 之前咧，所謂玩嘅呢啲咁嘅好似 Cyborg 咁，都係佢呢度佢淨係話佢機人啦，唔係 Cyborg 啦。咁呢度就到底新版係點咧？咁我就唔知啦。OK， 咁啊，但係都似乎幾奇怪。 其實值得一提嘅，佢呢度個化妝係好過之以後提嗰幾度好多嘅。之前其他嗰啲都係剪開塊面係機器，即係笠個假面喎。呢度真係 Terminator 咁就爛半邊。 哦 ，OK， 哦，係啊，直情 Terminator 咁嘅，咁啊嗱，咁呢套電視劇真係唔覺得笑喎，佢個博士咧係由呢個 Anthony Hopkins 喎，電視劇嚟嘅啫喎， 係啊，仲有 JJ Abrams 啊，做監製啊， 係啊，佢都幾多唔同嘅即係電影星去做嘅呢套戲，其實都幾犀利，咁所以 啊，同埋睇翻個 trailer， 佢個特技用到都好靚下嘅。咁啊，都系期望啊！ 有一個係阿雷神嗰個兄弟嚟嘅，好似係嘛？唔記得係佢阿哥，阿 Luke 好似係細佬喎。如果冇記錯， 阿 Luke 啊，即係 Luke 啊，叫做阿 Luke 係啊，細佬啦嚇，阿 Luke 樣都係阿雷神咁嘅樣啦，咁嘅樣嘅。 真係幾似喎，講真。 係啊，好 係冇嗰啲，冇嗰啲須，所以有少少唔覺係嘅喎。 咁啊， 你似留翻須，我相信都差唔多咁 嘅 樣。 都冇須嘅阿雷神，平時都冇嗰啲須平時都冇嗰個長髮嘅。 喂，咁就係平時你唔係好認到個樣啊！你連白雪公主你人佢都要搞到胡鬚啊！但你先知係嗰個演員啦。 佢太清你扮成唔同嘅樣啊，反而 佢睇清你完全唔覺噶喎。 係啊，嗱，所以呢套真係要留意啊 ，Westworld 嚇，咁啊咩西部世界佢亦做有啲亦做，有啲亦做咩西方極樂園，咁啊睇下到時 哇，真係好極樂咁玩。 如果佢真係遊樂場就啱嘅，但你話佢唔係啊，咁佢唔知啦，係咯 睇個超話就唔似係咯，因為個女主角俾人捉去嘅。 嗱，呢個原著小説都唔少嘢啊，1973年呢個 Michael Clayton 啊，即係啊侏羅紀嗰、那個？ 係個侏羅紀嗰、那個。 嗰、那個作者寫㗎，即係唔係話啲即係抌抌到戲嚟㗎，即係其實都係由一個出名科幻小説。 大師級啦，叫做 改編㗎，係啊，所以好犀利。咁啊，嗱，咁今次呢套就有啦。咁係咪即係應該係嚟緊嗰日已經一做已經會有人抌出嚟睇法？咁啊，大家等一等 啊，我相信都有啦。 係，我哋都期待。 但係 HBO 啲可能會慢少少，因為 HBO 有一定嘅限制。 咁嘅 ，OK。咁啊 ，anyway， 咁都係呢幾日嘅啫，唔會話太耐嘅。咁啊， 當然啦。 個禮拜同大家講一講啦 ，Westworld 一定要嚟緊 ，OK。好。 好啦，咁有冇其他？其實真係好多嘅，有一套搞笑咧，係咪阿新爺有睇過下咧？有一套叫《Son of Son》嘅東西，咁好似個 He-Man 咁嘅卡通人咧，就竟然喺城市度翻工喎。呢、這個使唔使講兩句？有冇睇？ 講兩句啦，都唔係睇咗好多，都係嘅，飛嚟及一及嘅。 我真係要講兩句，好搞笑啊！呢、這個真係係點樣嘅？ 咁啊，讲嗰个人就喺呢个现代嗰度生活啦。不过啲前因后果我唔知啦。 嗯嗯嗯。 咁啊，佢有个好 friend 嘅 friend 嘅。 系。 咁成日同佢一齐喺度发神经咁啊。 嗱，讲先，嗰个主角系卡通嚟，好似 He-Man 咁嘅。 系啊。 其他人全部真人实景嘅。O K。系，讲继续。 咁佢咧就成日会做啲，即系喺现代世界做啲奇离嘢咁样啦，譬如。有陣時咧，又揸住個勁大個嗰啲卡通酒杯咧，咁啊黃金色咁，又雙曬寶石咁，又飲酒翻工啦，又咁飲。 你唔係話成日掹把劍出嚟斬爛啲嘢嘅？ 係啊，即係嗰把劍咧，佢平時都駝喺個身嗰度嘅。 喺背脊咯。 係啊，咁啊得閒都拎下出嚟劈下咁嘅。 但係你話佢翻工好奇呢喎，會著件恤衫喺面喎。 是啊，他翻工的话呢就会穿件恤衫在面，但是呢就都是不穿裤的。 下半截都是 He-Man 咁嘅。 是啊。 是啊，完全 He-Man 咁嘅造型啊。 不 同的头发啫，不是咁毛啫。 他咪做一集手嗰隻嗰啲好似武胆老虎嗰隻咁嘅嘢嚟㗎嘛，但佢係隻雀嚟㗎嘛，你话佢係嘛。 是啊是啊。 是 啊 是 啊。咁就个主角就话想骑，咁佢阿妈就话唔好咁啊。结果个主角骑咗上去又冇飞咁啊落翻嚟啊，之后咁啊嗰条友话啊咁啊咁即系系咪冇用啊？冇用嘅话咁啊一刀捅落去插死咗佢。 佢斩咗个头啊嘛，你话啫？ 插死咗之后嗰只都未死咁啊，一刀劈埋个头落去，咁佢冇影嘅。 叫新落桑啊，二西 O R 嘅，睇有兴趣 啊，讲 嚟睇。 系二西 O R 嘅，搞笑嘅一套嘢。OK， 啊咁啦 ，OK。喂，咁啊，系咪差唔多啦？咁啊，其实我哋要 review 下啲嘢喎。咁啊，其实日本嗰边嘅一堆系嘛，但美国呢差唔多啦，系嘛， 系 堆啦，系咪？ 系啊，美国差唔多啦。 好啦，到日本，咁啊，啱啱完咗嘅 Marcos Delta 啦，系咪要讲下呢套好嘢？ 啊哈， 终于做咗最后一集啦，咁样，哇，拍手啊！ 终于挨到最后一集系嘛？ 拍手，好多人都哇正。喂，其实可以唔睇啊，大佬咁辛苦做咩啊？大家系嘛？ 正啊，终于玩完啦，系嘛？ 讲下啦，喂，有冇睇？有冇睇最尾嗰集？ 未睇，未睇过。 未睇，咁啊，新年有睇过啊？ 我净系睇咗最后尾嗰集。 全集攞票咁就啦，近乎啊。 完全都唔系 Marcos 啲嘢嚟嘅。 系最后做乜嘅咧？咁系咪讲嗰个佢哋嗰队咁嘅韦基尼唱歌队系咪？系咪嗰个阿姐啊？系咪叫咩？美云定叫咩叫做？咁啊，俾佢哋逼咗去嗰边啊！唔知做咩会逼咗去嗰边帮佢哋唱喎？ 佢话系抢佢过去， 咁佢过去嗰边唱噶嘛，咁又唔知点样唱到咧，话可以将所有嘅人嘅灵魂又连结啊！佢话咩话咩创造新嘅宇宙系好夸嘅，大佬讲埋啲嘢，系真系，总之无鬼聊，咁啊最尾都系讲个女主角咧，就系说得翻嗰个美云翻嚟，话咩最啊唱歌最系落水都系同你一齐嗰啲咁样，咁啊唉咁啊破咗咁系咁嘅啫 ，OK， 咁啊成套嘢又咁啊结局。咁當然佢最後就連嗰啲本來佢對頭嗰邊嗰啲咩騎士團都幫埋佢哋一齊打個四眼佬啊，即係咁啊，咁得個四眼佬嘅啫，其實最尾個壞人都有四眼佬，咁啊咁啊， 打得咁少嘅壞人嘅呀？ 唔係，咁啊全部人都打翻佢啊嘛，而家係，其實佢真係有少少 對 巴特讚咁啫，係咪先？咁但係你巴特讚唔係所有人都打佢噶嘛，你啊暴力派地調轉頭啫，係咪先？即係嗱呢度又冇啦，所有人都擰轉頭打佢嘅，咁啊 anyway 咁啊嗯。咁啊，咁啊叫完咗啊，咁都几唔似啊，我冇嘢讲，即系唔系其实个故事冇乜所谓，但系意思都系佢哋唔系好大野心，想做另一套 Love Live 做咩嘢出嚟嘅咩？ 我觉得做 都系好似卖下玩具咁咯，成个公仔。 嗱，佢飞机嗰啲就应该 OK， 但系佢似乎系想卖到啲人物，甚至系嗰啲真人嗰啲唱歌啊，但系得唔得咧呢样嘢？ 暂时所睇就冇乜反应啊！啲人 吓，即系叫做 O K 嘅人有，但系唔系大众咯，即系有人中意嘅 O K， 但系唔系话好多人中意咯。咁同埋佢最大镬就系佢嗰班真人嗰班咧，咁你而家话要揾啲声优都睇得嘅就系咁啫。喂，佢嗰几个都唔系好睇得噶，最大镬系系咯， 我都唔知佢做乜，點樣甄選出嚟啊，大佬。咁如果你諗住要嚟擺喺幕前嘅，就唔係淨係唱得嘅喎。咁似乎就唔係好做到 Love Live 嗰樣嘢啦。因為 Love Live 其實都佢成功都似乎係因為佢嘅 media 個宣傳啊，即係佢嗰個手法啊，而唔係個故事啊嘛。不嬲都講 係啊， 即係呢個模仿翻佢個呢樣嘢冇用噶。其實你最緊要模仿翻用多媒體啊，咁你有真人加。即係有真人有個溝通人啊，玩呢啲咪夠啦。其實個古仔真係唔係一定要係講呢啲嘢，咁啊似乎佢有少少即係捉唔到條路咁咯，好似咁。咁同埋你照做都唔一定會成功嘅，有時即係我即係好多人真係鬧就係呢度都唔係馬 cos 嚟嘅根本咁，即係何必要？係 啊， 同埋最惡頂就臨尾又玩翻高達嗰啲個個唔著衫意識講嘢，大佬佢未死嘅喎。 咁高達啲人都未死嘅，係咯。唔系，即系你攞 好多票， 攞票咧，即系你，唉，我唔知啊，大佬，即系我唔系好麻麻地啊，真系系咁啊 ，anyway 啦，咁呢套中意嘅人就中意啦，但系好似大部分人都唔系咁实质落啊，系嘛，系咪咁？ 诶，攞票咧有个重点嘅就系咧，你通常咧都系要吓男有票，女有票咁，但系通常男嘅咧好少嘅，多啲影啲女嘅咁先有用嘅。 系咩？咦，但高達成日影啲仔喎。 咁嗰個部分咪唔得囉。 個 BL 佬嘛去咁嘅。我唔得咩嗰啲部分。咦係咩啲女好鍾意睇喎好似。 係咪但係今次連啲仔都 sell 唔到啊。咪 係男女都唔鍾意睇囉。 係囉。 不過今次特別在就係唔玩美國戰機玩蘇聯機唔係俄國機。 唔係佢三國嗰款唔係嗰款嚟㗎。 類似都37、39啦類似。 Anyway, 咁其實呢原來我 check 返呢原來核心政治呢淨係設計咗架位機嚟㗎喎。原來連嗰架三角形嗰架都係第二個人設計嘅。 都唔係佢 㗎。應該唔係佢啦因為佢寫明就係佢淨係位機嚟嘅設計啫。咁其他嘅機設包括啲新嗰隻超長遠賽或者其他嘢好似都係另一條友英文名。咁所以嗰部三角嘢係好唔同嘅同平時展開嗰啲。咁嗰部三角其實呢如果你淨係話造型畫出嚟都靚嘅。但係呢你見到嗰架真係完全變形嗰個版本咁大家應該見過個玩具啊。咁其實就嘩睇啲水咁大個頭嘅大佬變形出嚟。同埋隻腳入變咗個引擎鬼乸咁大個即係佢畫出嚟就 ok 嘅但係似乎實物做出嚟暫時就唔係好重現到啦定係其實佢根本只係畫出嚟靚嘅呢你真係好難去即係實物做得靚呢咁就唔知咁你話嗰個變形設計的確係有嘅咁你話佢特別在就連嗰兩隻手其實係佢係點呀即係就係打直咁打喺個好似背脊骨嗰度咁㗎嘛 喔係呀佢係兩隻你如果就咁睇呢其實有啲似交街架嗰火車咁樣 係呀係呀 係 呀 個膊頭嗰度嘛 打直打直咁打喺個背脊度 係呀 是啦是啦因為佢冇辦法佢要重現一部係單引擎嘅機嘅。咁呢個喺以前係重現唔到嘅你見之前話 Cos 嗰啲機都係雙引擎㗎嘛左右㗎嘛。咁呢個佢係用個功夫嘅喺呢方面不過主要就個劇本身原先個出發點就係好似擺明係想即係抄人哋另一套成功嘅作品囉。咁你話 Cos 本身有自己成功嘅地方需唔需要咁做呢好多人就係問緊呢樣嘢咁當然其實問都唔係問㗎啦即係覺得唔需要啊。即點解要將 Marcos 扭曲到咁咁甚至有人話呢一套呢係最差嗰度嗰一輯啊係咁多輯 Marcos, 有人咁講。 講真成個 feel 係真係唔 Marcos 㗎。 唔係即係佢唔止係唔似啊你唔似但好睇都得㗎嘛佢唔係又唔好睇㗎嘛即係根本完全將呢樣嘢好似破完全冇啦你將我夢破滅咗咁啊係啊。咁到底以後嘅 Marcos 仲會點樣走真係大家都冇期望係即係擺完咗去算啦咁即係一般嘅觀眾係咁嘅反應啦咁但係可能 buy 嘅朋友咪 ok 囉都仲會買下啲玩具或者佢一啲周邊產品咁啦係囉咁我哋希望啲 不過你似乎而家個趨向都係套嘢點唔緊要總之啲玩具又係買咁就搞掉 即係可能佢個路線都係諗住喂你嗰啲咁嘅蒙面超人啊含影超人都係咁啦你話掛名叫做乜乜乜喂咁但係個重點就係人哋係玩咗第二個世界㗎嘛。即係你高達 咁係。 你高達咁而家好唔同但係佢係第二個世界嘛。佢又要堅持仲係繼續用返同一個世界嘛。而家核心電影最大的救病就係即係如果唔係佢都唔使話搞到電影版嗰度可有幾愛佢話係戲中戲啦。咁呢個係激嬲咗好多 fans 啊同你講啊。 即係你應該係咧承認曬所有唔同嘅世界觀，諗一個辦法。咁其實冇嘅，你話有咪有咯，冇話㗎。即 係唔同嘅世界觀又要變咗 Otterly Well 咯，咁但係佢又唔想喎。 否定啊！你唔好調翻轉去否定啲世界觀。咁你咁樣好差㗎嘛？咁喂大佬，你估少人中意可有奇喜愛？好多人都係中意可有奇喜愛㗎，大佬。你同我講嗰套 咁係。 你真係你話到電視版係戲中戲仲好啲啊？但係奇怪喎，咁佢啲機設啊，所有嘢嘢，至於好多啲設定，佢又跟翻到電影版喎，反而又唔係跟個電視喎。咁就佢話電視真係正史喎，唉，咁即係佢自己都 咁啊！電視嗰啲實在有啲簡單啊嘛，電影版爭好遠。 咁佢咪自掌嘴巴咯？咁你科幻我都講過啦，大忌就乜嘢啫？唔係你科唔科學啊？係你違翻你自己啊！ 係 科幻最大就係違反你頭先講我嘅嘢啊！是啊，咁呢個佢就犯曬，咁佢知唔知嘅呢？咁我唉，我咁佢都幾懵嘅，應該有度。咁啊，求其有錢收就算啦，係啦，啲機賣得，或者啲機啲而家嗰幾部唔賣得都冇所謂，主要佢成個 Marcos 呢個 band 賣得。咁你出翻啲 VF1 嗰啲噶嘛，好多而家啲人都唔係出新嗰啲嘅。咁我理得你啫，總之我公司有錢收咪 OK 咯。咁我覺得佢係咁。 啊，咁啊係係係。 呢個我哋其實 但係咁啊。就是咁嘅心態，所以越嚟越怪，越嚟越講真唔係好 appreciate， 唔係好需要 appreciate 啲新嘅 fans 囉。 咪舊嗰啲都唔鍾意你啦，如果係咁樣。 係囉。 咁之前有人估就話係咪林明明會再次登場或者乜嘢，咁其實都只係臨尾唱嗰隻可有幾愛咋嘛，係咪即係唔係林明明啦，當然。 嗯，第二個人唱冇乜意義㗎咗。 係咪好似係咪有唱過呀新年。 係呀係呀。被人搶了那條女唱了一嘢 一段啫，仲要係 係 咁，但係嗰段都好聽喎。平時嗰啲歌，平時啲歌成日炒耳嘅，真係唔好意思，我覺得 係即刻醒曬一聽嗰度。 喂，佢幾個人係咁搭聲唱係真係有啲點啊？ 唔係嗰啲歌 啊，炒耳啦嚇， 歌本身都唔好聽啊，最衰係即係你要 sell 歌，你啲歌要得㗎。啲歌得唔得？ 唔覺得好聽啦，呢套啲歌。 唔係，即係同埋佢冇慢歌喎，基本上。 的確係。 即全部都係啲 upbeat 嗰啲咯，得 upbeat 嗰啲咯，咁即係好似啲跳舞嗰啲。 同埋最主要全部都係點講啊？幾個人搭聲唱嗰啲都。 係啊， 唔係單人歌嘅其實。 同埋你覺得佢係似 K-pop 多啲啊嘛？係咪啊，新年話？ 係咯，係啊。 佢唔係似日本。 哦，係啊。 其實我 你就算 Love Fly 啊、Idol Master 呢類型嗰啲，佢點都會有幾首係似翻日本嘅，都唔係全部 K-pop 咁嘅款。但係佢依家呢套就真係， 咁你冇辦法啦。日本 K-pop 都變咗都幾主流， 不過我就覺得佢都唔係似 K-pop， 我都係似 FFX 咯。香港嗰隊 嚇， 係啊，我感覺似嗰隊。 咁又冇咁諗過啦。 是啦 ,Sugar Sugar Baby 嗰啲人嗰啲 ,ok。 冇咁諗過係 ,ok。 我你竟然冇諗過我第一集睇已經覺得吓 ,FX 嗰個係。死呀真係。ok, 好。咁呢個冇啦，咁我哋又唔係話睇曬咁多集啦。不過佢即係我哋都唔一定要講多次，就係佢新嗰隻超想要上隻男呢，佢有一個好奇怪的行為，就係去老漢推車嗰個殖民即係嗰個殖民區呀，係咪即係有一集佢咪漏氣呀定咩定冇電呀，唔記得咗。佢就話 Cos 喺後面推佢㗎嘛。咁以前睇前面嘅船喺前面，佢唔係喺後面推佢，仲要變成人形跟住推喎。睇出老漢推車。 係喇，以前只不過不嬲喺前面㗎嘛。 唔係佢仲要接合位即係喺個J度。 咁樣 係。 好嘢。呢啲真係我真係唔知佢公司人咪黐線。 不過佢今次都未有搞到隻大男彈隻細男出嚟啊。 是算數啦，是啦是啦。即是他的男都沒有手指的，算是這樣的，起碼都是隻船來的，隻手。是 啦，你上次那大男彈的細男還要有小指的手指，那做什麼呀？ 是啦， anyway, 好，再搞爛一點 ,ok? 窩爛一點 ,ok? 好，那好啦，這個 review 完啦。嘩，為什麼嗡嗡聲的，喂，是不是電話距離，喂。喂，喐喐個電話距離，嗡得好厲害。不是你們那邊的電話。 我呢边冇嘢，我 嗡嗡声，我哋个喇叭。好嘅，好啦，继续讲落啦。咁啊，今个礼拜仲睇到嘅，咁分别有呢个蒙面超人 XA 啦，同埋呢个幻影 时光啦， 14系啦。讲幻影时光先啦。 睇咗啊， 系啦， 系 都睇咗啦，系啊， 讲下， 不过我睇嗰系冇字幕版啦， 系。咁、啊、我都差唔多嘅，都系唔系中文字幕，因为要 冇乜所谓，系有字幕都叫，不过其实有冇字幕可能都唔系咁重要，因为其实都好浅白嘅呢套嘢。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如何讲啊讲啊，唔好兜圈啊。 咁啊，都系趁，但系个造型嗰样嘢都好唔似啦，起码有少少恶顶嘅就系只幻影时光号会变啲 飞行号 机械人啦、啊。 如果俾人好，唔係佢第一集冇變啦， 冇變機械人，有變嘅大獸嗰度，同只蜘蛛合體啊， 係啊係啊。 佢第一集就出嗱，佢、啊、其實咁嘅，佢而家其實咧個風格咧就好明顯咧係撈咗小雙俠嘅元素，咁咧就個主角咧就好奇怪，要攞啲細隻版本嘅嗰啲機啊，即係佢其實嗰隻機好大架噶嘛，咁但佢有啲細隻喎，而家嗰個時光飛行號即係甲蟲藍色甲蟲都有較細架喎，咁佢話嗰啲係 key 嚟嘅。咁佢每次呢要去實質要去使用嘅時候呢，咁原來嗰個機械人做乜嘅呢，如果機械人平時都冇用㗎嘛，原來做乜嘅呢，即係嗰個機械人仔呀，原來嗰背脊呢就收埋咗好多24部呢啲咁嘅 key 嘅，咁佢就會彈，佢就會抽選其中一部出嚟俾佢去用，咁佢一發動呢就會用嗰部嘢同佢部機合體，咁第一集嗰架呢就好似蜘蛛咁嘅嘢啦，但原來呢同佢合體變咗個大拳頭，即係呢個鐵甲萬能俠嗰個咩咁啊，二世鐵 甲， 哇唔知做乜 Q 嘢嘅，係啦，咁即係佢嚟緊呢仲有好多隻24，佢就係話有24部機嘅。咁可能或者時光飛行號係其中一架啦，即係有23部啦。咁慢慢合體啦同佢 ,ok。咁每次好似抽獎咁樣抽一架款出嚟咁樣玩嘅。只回一。咁呢樣嘢好明顯係小雙俠㗎喎。即係抽啲用咩武器呢樣嘢。係咪 係啦。咁啊應該會陸續有唔同嘅昆蟲型嘅嘢啦。因為記得舊版好似得三隻嘅啫係咪有冇記錯？ 哦，舊版係最初時光飛行號啦，咁跟住有架草蜢啦，有架紅色嘅蚯蜢， 時光蝗蟲號啦嚇， 跟住有架蚯蜢蟲咁嘅嘢嘅，唔知佢叫咩嘅。咁、 嗯、 都唔記得點解後屘會多兩架，係咪已經揾到佢個博士爺爺咧？嗰陣已經 後屘就揾到個博士爺爺，就揾到多一架，最後個爺爺翻嚟就做埋第三架咁咯。 咁點解無端端會有第二架㗎？點解會有第二架嘅？ 佢流失咗一個時光度，諗住返嚟做個地球好似係。 喔、哦、佢喺嗰度做出嚟㗎其實 係。喺個黃喺黃蟲喺嗰度做㗎、哦。 我就唔記得啦係啦，因為其實我都記得佢大致上嘅嗰度，嘩真係好耐。其實要講返嘅其實呢個叫幻影時光呢個東西呢，其實係佢個系列名嚟嘅，即係話一路以嚟呢小雙俠又好，或者呢個咩三冠王嗰堆咁嘅嘢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叫幻影時光系列嘅喎，啊點解嘅咧？咁原來佢第一作就係幻影時光，咁你咧通常啲人記得咧就記得佢第二作就係小雙俠嘅，連日本都係咁嘅，好奇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 即係小雙俠可能變化多啲，你集集都有唔同嘅古怪嘢玩。 啲人好中意，但我最唔中意就係小雙俠嘅，我覺得好無聊嘅，好似掌門人咁啊，成個小俠咧成集玩遊戲。咁反而咧，你幻影時光先係有古仔嘅嘛，即係如果論故事，明明幻影時光係好啲嘅。咁我唔知乜啲人又好似唔係咁記得，咁而幻影時光之後亦都冇話再有咩特別嘅嘢即係出過或者做過啦，咁似乎就隔咗咁多年之後。 但係反而有模仿嗰個係之後定之前嘅天山五號嗰、那個。 哦，天山五號冇關嘅，你都只不過係天山五號即係嗰個。 唔係，即係我話模仿者係算係模仿者定佢係模仿者，真係唔記得。 哇，咁就梗係啊咩耐啲啦，梗係時光飛行號耐啲啦，即係幻影時光耐啲。咁你講緊個恐龍特工隊咧，就去到唔知第三定唔知第四啊，好似係第四輯啊，一中 係啊恐龍戰隊嘅，啊恐龍拯救隊嘅，即係第三定第四座啦，係啊 恐龍探險隊啊，咁佢嗰個就叫天山五號，咁嗰個就有隻好似時空咁嘅船，就裝住啲再細啲嘅機咁去咗第啲時間去，即係真係揾埋曬啲古文明啊嗰啲咁嘅，即係揾啲神秘嘢嘅調查。咁佢 嗰個係圓谷㗎啦。 佢個特色咧就係佢裏面放咗嗰啲飛機仔咧，就平時個係啲車嚟嘅，即係例如有架藍色跑車就變呢個咩飛天天山號啊嘛，記唔記得？咁啊，有架紅色嘅 Jeep 咁嘅嘢就變個轉地天山號，咁啊黃色緊係個貨 van 嚟嘅，貨 van 就變呢個潛唔知叫咩，即係屬於潛水嘅啦，係啦， 潛水㗎啦嚇， 知乜嘢天山號啦嗰個唔知叫做，唔記得咗啦 嚇。 咁啊， 嗰套都幾得意嘅，起碼嗰套唔使玩夠忙搞變咗啲巨大超人啦。 嗰套好睇噶，嗰套係啊，嗰套好睇噶，因為佢玩嗰啲神秘題材噶，全部都係啲神秘嗰啲嘅嚇，咁就去想揾啲真相咁啊，坐啲時光機。 啊，無端端又去亞特蘭提斯啊，或者去睇下納斯加大平原啊嗰啲。 係啊，嗰啲復活島嗰啲啦，係咯。咁啊，唔好扯咁遠先。咁你話玩時光機咧，就應該係呢個嘅幻影時光係比較早啊！我唔敢講之前咪真係完全冇啊，但係你話真係一部機都可能都有，但係咧佢本身又係一個交通工具嚟噶嘛，佢又戰鬥噶嘛，咁似乎就真係冇啦。即係個主翼嗰部機本身係時光機啊，好似就冇嘅。 係，因為印象中你無論美國、日本，我唔知啊，你美國咁你就算有部機都係主要講人嘅，唔會講機器。 嗰部 time machine 係唔可以自己再移動嘅，佢就可以時間移動嘅啫嘛。即係佢唔係車嚟嘅 ，OK？ 你去到鬼佬有真係有架車就真係要睇到 back to the future 啦，真係。即係佢本身已經係一個 vehicle 啊嘛。咁你呢一個咧？ 我唔係你啊，最初代啊 Wells 嘅嗰個都係車嚟嘅，time machine 嗰、那個，即係架馬車咁嘅嘢嚟嘅。 即係原先嗰個反而係架車啊？哦， 係啊， 即係嗰個新嘅影版先反而。 啊 Wells 嗰個係啊。系唔系车系马车咁嘅嘢嚟嘅，一个机嚟嘅。 哦，唔系你讲嗰个系个小说入边啦，系嘛？ 啊，小说入边啦吓。 但系电影 系个马车咁嘅嘢嚟噶， 喐过电影嗰、那个。 啊， 应该好似净系可以时间旅行嘅啫嘛。嗱，咁 anyway 啦，咁佢都唔系一个战斗嘅机械啊，最少系咪？ 咁啊，肯定唔系啦。 系咯，咁你成个主翼嗰部机本身就有个时光机，呢个就几新嘅呢套嘢。即系如果以当时嚟讲，同埋之后亦都唔系话好多噶 ，OK？ 唔系话好多呢咁嘅嘢嘅。咁玩时间旅行呢个题材，佢亦都算系早嘅。即系如果以日本动画， 系， 但系你睇就算叮当啊，咁佢个时光机跳咗个柜桶，但系喺柜桶里边佢系一个嘢，但系佢唔会走出嚟噶嘛，佢唔可以话平时要喺个交通具，佢唔可以嘅，佢出翻嚟都唔可以带埋嗰个嘢出嚟噶。咁變咗你話一架機本身係一個時光機，又係一個戰鬥車輛，就好似冇啦。我印象中 ，OK， 咁啊 冇啦嚇。 仲有啊，大家成日以為咧有骨架嘅機械人，係梗係啲五星物語啊或者係咩重戰機啊，永遠係護地創噶啦，係咪？你以為係咪咧？但原來都唔係，都係幻影時光。嚇，當然呢個佢係搞笑版，因為咧大家記得咧嗰三惡人咧，即係其實嗰時無線個譯名就叫毛女小姐。即係個女叫女小姐啦 ，OK？ 咁個大鼻嗰個高瘦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那個、高奇，咁、那個大隻佬叫華沙嘅。咁而每次咧，佢哋發現咗嗰啲主角被又出發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即係唱歌噶啦。咁啊唱歌個過程就去不斷喺度整佢部新機。咁你歌就係嘚嘚嘚嘚嘚嘚嘚，你冇記唔記得？嘚嘚嘚嘚嘚嘚嘚，跟住佢就會唱啊，烏哈哈烏哈咁啊唱，佢唱曬成隻歌咧，佢就整好嗰部機就會出發嘅啦。咁嗰部機嘅特色 係啦， 就永遠用翻佢哋嗰部基本嗰個骷髏頭嗰部細嗰部車，就係個頭嚟嘅，係頭骨，佢個頭骨咁樣嘅。咁跟住下邊佢就砌啲骨架，跟住佢就整啲機器上去。咁其實佢係一個有骨架嘅機械人嚟嘅。即係為咗機械啦，佢唔一定人啦，即係佢可能係魚或者總之佢都好似某種生物咁。而個頭骨咧，永遠裏面都係佢嗰部機嚟嘅。咁所以佢呢個概念其實係好厲害嘅。咁你但後屘冇曬啲嘢喎，咁結果就當然有陣時或者我講簡單啲個故仔啊。其實原本舊嗰度嘅故事咧，就應該大致上咧，好似初初係嗰個高奇啊，即係個大鼻佬，就好似係走咗佢哋嗰個主角地個爺爺嗰度。到做助手嘅，我如果我冇記錯，最初第一集，但其實佢係壞人嚟嘅，佢 spy 佢嘅，咁我都唔記得佢點樣陰差陽錯咧，個爺爺就試驗嗰部時光機，好嗰陣就去咗個唔知咩時代，總之翻嚟咧，就得翻嗰只鸚鵡同埋個頸鏈，有個頸箍度咧，就吊住嗰粒好大粒好似鑽石，咁佢又話嗰粒唔係鑽石，比鑽石更加矜貴嘅，叫鑽渣石，係摩斯無線係咁叫嘅。咁就話呢三個惡人咧就好想會得到呢、這個，即係佢唔係要一粒啊，佢要好多啊。咁樣就跟住每集咧就成日想知道咧到底個爺爺當時去咗個咩嘢嘅時代咧。咁當然個男女主角咧就好想揾翻個爺爺啦，因為係啦，就咁啦。係 咯， 一個係即係親情嘅原因，一個為咗錢啦。所以其實佢嘅出發點都幾懸殊啊，兩個係啦。咁每次就去到嗰個時代咧就大鬥法嘅一個故事。咁當然佢係唔係好正經，係玩下玩下。但係咧嗰啲男女主角就唔係傻嘅，冇傻嘅。 佢兩個好正經。 嗱，小雙俠基本上係傻 嘅。小雙俠係傻嘅，咁所以我比較中意即係幻影時光啦。咁同埋佢嗰兩個細路嚟嘅啫，舊版。咁呢個新版咧，嗰兩個都起碼係 teenager 啦。個女嘅仲要大個啲嘅，新版呢、這個即係而家呢個幻影時光。 再大啲啦，比個細路佢十六歲，一個同十三歲啦。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三歲啦， 個女仔十七，個男仔十四。 十七 係啦。咁啊，嗱咁啊呢個咁嘅東西咧就。今次主題仲好特別，佢竟然都唔係話揾咩鑽炸石，但係佢全部啲角色對應翻曬，嗱佢又唔係講嗰啲人喎，又唔係叫嗰啲名喎，即係佢總之有個男仔，有個女仔，佢又有隻雀，又有個機械人仔，有翻曬嘅，即係佢又唔知乜嘢係都要對應翻咁去話話嚟玩咗，但係佢又唔係嗰啲人嚟嘅，又冇嗰啲關係嘅，咁佢做乜嘅咧？就話原來佢話現代嗰啲教科書，即係我哋讀緊嗰啲教科書咧，原來係假嘅喎，嗰啲歷史 系， 呢、這个先特别喎，呢、這个阿新年想讲下阵间，即系同我哋而家现实都系啊，啲历史系假 的。的确系啊。 咁佢就话咧，原来佢哋就去翻咗啲旧时代，想揾翻个历史真相咁样嘅，咁样嘅。咁到底嗰三恶人系咩？如果三恶人系大公司请嚟，就话佢哋要阻止佢，即系去揾。 因为佢哋系卖历史书嘅。 系啊，冇错，就卖历史教科书。咁佢俾佢发现啲真相点算咧？咁佢有喎，佢最尾就影住个表俾佢。搞咗之後咧，佢哋嗰三條友罰嗰三條友啊，去黐翻曬嗰啲書嗰啲改咗嗰啲書嗰啲嘢。 係啦、啊，嗰三條友係變咗樹木二貨嚟嘅，喺公司地牢一個好噏。 係啦、啊，其實佢明明好大間公司㗎，係啊，係啊。咁呢度就變咗佢就係有 boss 嘅，咁但我記得舊嗰台冇喎，佢哋自己嘅咁其實係小雙俠先係打工嘅啫嘛，係幫有個大佬㗎嘛。咁如果大佬每次會懲罰佢哋㗎嘛，咁其實呢個明明係小雙俠嘅嘢嚟喎呢啲，咁點解呢度又變咗係咁嘅？ 阿矛女小姐個造型都好小雙俠嗰個咁啊變咗。 係，但佢呢度嗰個就完全唔似嘅，個女又比較奇怪嘅，係嗰兩個瘦佬同大隻佬又似翻啲。咁 anyway， 咁呢套就叫做係幻影時光嘅一個新版啦，咁但其實完全唔同曬，唔同嘅程度咧。 咁你冇辦法，龍之子都唔再存在，咁你想點 咧？係啊，咩唔存在啫？龍之子唔存在咩？冇咗啦咩？唔係啊，佢都係龍之子。 仲有製作咩？龍之子？ 咪有，佢而家都係原龍之子㗎，而家佢個公司都係。 係嘛？ 係，仲係龍之子，唔係而家龍之子係幫人哋整動畫，就自己就冇乜點做。係 啊， 唔係因為超時空要塞都係龍之子㗎。係 嘛 ？OK。 製作咯，唔係佢公司嘅嘢咯。 Okay, 即係佢做動畫啊，即係佢哋個動畫 變咗製作公司咯，簡單嚟講 係。公司就嗰套嘢就唔係佢嘅咁咯。咁中間好多動畫其實都係龍之子製作嘅，咁但係就唔係龍之子嘅動畫咯，佢就係做製作啫嘛。咁咪即係好似你外判咁啫嘛，可能有啲中國製作啊、韓國製作、台灣製作都有㗎，即係佢成變咗咁咯。咁而家龍之子就好似近年就叫做都有翻啲嘢，有時搞下。咁其實比較成功就上次夜之小雙俠啦，算係係嘛？ 係。 就比較成功啦。 Okay, 今次就唔知做乜玩到變咗咁樣，就非常嘅就玩具向啦，就擺到明要 sell 嗰啲嗰隻咁嘅甲蟲機。咁又識得自己又變機械人，又同其他機合體又變其他形態。咁我成日實物嘅玩具我都見過㗎啦，即係見過嗰啲相 ，OK？咁已經好多隻㗎，咁我唔知佢點樣。 我哥琴日睇嗰個未配字幕版，其實有 show 嗰啲玩具出嚟嘅廣告嘅。 玩具㗎，你睇嗰、那個哦，因為我睇嗰個版本就冇啊 ，cut 咗嘅。你睇嗰個已經見到啲玩具添啦，即係有埋過場嗰啲廣告你睇嘅喎。OK， 係啊， 係啊，咁啦，咁所以呢個就點講咧？如果我作為舊 fans， 其實完全係另一出嘢嚟嘅，我覺得呢出。咁佢唔同嘅程度仲勁過宇宙飛龍，即係嗰時宇宙飛龍起碼有翻隻金剛嗰隻機械啦，有翻宇宙飛龍個。 個機械人其實改變唔大，宇宙飛龍今次連個機械都轉咗啦。 幻影時光連個機械都轉曬，咁其實係只不過係有翻隻藍色甲蟲嘅，咁唔係咁嘅樣嘅。咁啲角色又唔係嗰啲角色嚟嘅，咁即係差唔多冇曬㗎啦，即係純粹叫翻做幻影時光嘅啫。係啦，咁啊故事亦都唔係講嗰啲嘢嘅，咁所以就。冇乜特別啦，如果係咁對我嚟講，已經唔係嗰回事啦。咁、都會睇下嘅。 同埋混埋咗，其實混埋咗太多嘢啦，小雙俠啦，又個司令又變咗南部博士咁。 哦，係啊，佢個司令又唔係爺爺嚟喎，係啊，有啲似南部博士咁樣，係咁其實 嗱，你話有機械人呢樣嘢，其實佢咪第二啲動畫都有機械人㗎，即係龍之子，即係變咗要逆轉王嗰啲咪係咯，係咯。咁佢又將樣嘢撈咗落去時光飛行號度咧，咁其實似乎係啦，即係呢個係好似一個龍之子，即係或者幻影時光系列自己系列裡面嘅一啲嘢，再串連埋，再擠埋一齊咁嘅嘢咯。我覺得佢係咁已經唔係喺度純粹玩翻幻影時光嘅嘢咯，係咯。咁我覺得有啲可惜嘅成件事，係咯。咁又或者打新年講下啦。 係。咁佢有關啲篡改教科書呢樣嘢，我懷疑佢都係有啲想話下日本啊，佢或者係依家其他嗰啲咁嘅出教科書嗰啲商啊， 係嘛？係 啊， 邊個咧？少中國即係自古以嚟啊嗰啲啊， 係啊，即係咩自古以嚟香港就係中國嘅領土啊嘅一部分啊之類嗰啲咁。 唔係尖角列島咩？ 嚇？ 唔係尖角列島咩？唔係南海， 佢度度都係啦。 係咯，喂，咁自古以嚟， 你連釣魚台都其實有啲奇怪啦。釣魚台嘅嚴格嚟講屬於琉球王國嘅。 但係如果你計最大版圖咧，咁曾經元朝打到意大利嘅，喂，過去收翻意大利啦，喂，不如。 好， 係嘛？好唔好啊？ 係嗱，我唔記得元朝或者清朝唔係中國，清朝講明嘅國書就講明以卑中國啊。 哦，是嗎？ 只不過是管理中國的一個即是管理中國的一個政權的。 現在這樣 的。他對美國的國書寫到明的，他不是中國。 哦，因為這樣現在元朝或者清朝那些曾經即統治過中國有沒有權利 claim 回來，如果是這樣。 喂，那時候中國是亡了國的。 是嗎？ 是啊。 你如果講義來講，中國應該是漢人組成的國家，雖然都不是漢人，唐朝都已經不是漢人 了。一定要這樣 的、哦、唐朝李世民是沙陀人來的。 那就真的驗一下 DNA 了，不是漢人來的。 即如果這樣就要驗一下 DNA 先。什麼叫中國？其實你說版圖的中國還是中國的政府的政權，真的不該講清楚先。 哪樣著數就是哪樣，是不 是那樣。那你清朝就講明自己唔係中國啊，佢即係管治中國地帶嗰個政權。咁你話要將清朝個版圖咩釣魚台嗰啲都係嘅，其實 好清朝，元朝好啲，元朝大好多。 唔敢講啊， 元朝大好多，清朝算係。 同埋你釣魚台嚴格嚟講，歷史嘅意義係屬於琉球王國，咁你不如收翻沖繩島嗰個。 我想收翻意大利啊，我想佢。 好，咁冇意大利粉啦，大家都叫上海面啦，係咪？ 嗰個係唔係意大利粉？佢哋話嗰啲係，佢話嗰啲係中國粗炒嚟㗎嘛。係 啊， 係嘛？嗰個唔係披薩，係燒餅啦，佢唔係咁講嘅 咩？ 咁啊，至於你話嗱，重光紀念日就冇人紀念添啦，咁啊，我唔知呢啲算唔算符合歷史啦？ 即係香港嗰個啊嘛，你講緊係嘛？ 係啊。如果你正式日本向中國投降，就應該是重光紀念日嘅，就唔係嗰個玩啊玩曬什麼東風廿幾啊，同埋成扎山寨戰鬥機嗰個咩？點解成天飛嗰啲會係蘇三十、蘇廿七、蘇33嚟嘅咧嚇？咁我依個我就唔知啦。跟住嗰個又點解會有架美國嘅 C-17 加勒士咧嚇？啊，原來唔係，嗰啲係歼15、歼11，但嗰架叫运20，唔係 C-130 嚟嘅。 唔係話嗰架咩飛美皇星係嘛？想講啊， 係咯。 想話咩？搞飛到美皇星嘛？你話？ 啊，佢嗱將會申請，而且好大機會成功嘅新電視台啊，鳳凰啊，佢其實新聞度會有啲好奇怪嘅新聞嘅，佢係每個禮拜都有個環節係介紹中國嘅軍事嘅。 嗱， 例如佢曾經講過啊，五星之光戰鬥機啦，核子一個核子能可以飛喺太空喺30,000隻高空度飛3個月嘅嘢，就音速5倍。 唔係你咪講嗰個中國節目，即係有影啲高達啊、超時空要塞啊、核戰機話係中國戰機。 啊，唔係啊，佢冇影高達㗎。例如佢話中國最新研製成俾埋片你睇啊，不過嘅超高速太空戰機，不過係美國嘅 X-37B。 似啫。 或者垂直升降戰機。 似啫。 上個禮拜啱講完， 中國已經成功研製天十六垂直升降戰機，已經成功試飛啦。喺秘密基地度有埋片俾佢做證嘅，不過有美國 marking 嘅，嗰個叫 F35B。 喂，咁呢啲好啲喎，佢都冇啲科幻片嗰啲片咯。 啊，咁跟住咧就有，我冇自己睇到，不過有人喺啲 blog 度轉載啦，佢話。另外一段就是報鳳凰衛視話爆料，就話中國已經成功開發1028宇宙巡航戰鬥機， 啊、 可以好短時間內飛去冥王星。 係啊，嗰、那個叫 X-wing 啊嘛。 咩樣唔知啊，因為冇圖冇相，我睇唔到啊。 即係隨機蝙蝠啦 ，X-wing 得唔得 ？X-wing 都勉強可以咁叫嘅。 我諗佢 P 相，唔係 P 隻 X-wing 就 P 隻企業號出嚟咯。 企業號咪大咗少少啊，大佬，咁唔係戰鬥機嘅、啊、大佬。啊、okay ， 又或者 K 隻偉奇嚟出嚟 嘅，唔彈啦，係咯，超時空要 偉基嚟出嚟嘅， 個偉基嚟好似都俾佢哋試過攞過嚟報新聞啦、 啊。核戰機都用過， 核戰機用過，高達用過，但係嗰啲係中央台啫，同我冇乜關係啊。依個就將會係香港人嘅電視台咯。 唔係我知啊，嗰、那個係 Sci-Fi 台，你搞咗啊嗰個。 哦，原來係 㗎，梗係 Sci-Fi。 係啊，所以你有時你王維基咁一個台就拖住唔俾佢出，呢個台就放曬聲，你好大機會攞到添啊、嗯！即已經等於攞到㗎啦、嗯。 大陸台咪又係。 係咯，咁 好嘢，好嘢，但係多啲娛樂幾好啊！娱乐性丰 富，每个礼拜有个好有质素嘅军事节目睇下啦，大家可以 科幻节目， 科幻节目 系同我哋同一个性质嘅 ，OK。哦，好啦， 哇，又系大佬，人哋有晒片证啊，虽然嗰啲机全部有美国 marking， 我哋都有片噶，我哋都有片噶。好，咁啊，仲咪想讲下嗰啲咩咁嘅教科书嘢又好。 咁啊，无面超人啦、啊。 唔系有冇啊？新年去补埋，唔系转无面超人啦，快啲啊！ 哦，都冇乜啦。 好啦，咁今朝早啊，哇，真系辛苦啊，真系要揾尽渠道啊，我终于可以赶一次睇到呢个无面超人啦、啊。因为我要更加早啊嘛，大佬。咁啊睇到啦，唉，不過冇字幕啦，當然啊，蒙查查啦，當然啊，都睇到都。 啊，唔係啊，我都清喎，仲有埋廣告，我係知道佢終於同步上去，除咗遊戲之外，喺機之外咧，又有威化餅啊、魚肉腸啊， 我睇個版本， 咖啡都有啊。 我睇個版本都播埋廣告，因為直情 cap 出嚟嗰陣又到尾。咁啊，咁咧， 係啊， 講下套戲裏面啦 ，OK。咁你最令我眼前一亮嘅就唔係啲超人啦，就係嗰個女主角啦，梗係 嘛？又係上次咁，而家無面超人女主角要負責埋 cosplay 啊，有之前 drive 扮女警啦，跟住 ghost 嗰個乜都要扮，又學生妹教書至玩熱雜雜唔同色物褲都要玩齊啦 咁呢個就主要就係玩呢個制服誘惑嘅做護士嘅，咁雖然佢開 場唔止啊，最尾跳埋落嘅。機度啊，做電話女郎啊， 佢唔知點會入咗 粉紅髮嘅， 佢唔知點解會入咗部機喎，佢咪唔係人嚟嘅咧？其實 我又唔係喎，佢有名話明係衛生省職員嘅喎。 係咯，點解佢要走入部遊戲機？ 係咪佢都係舐咗嗰啲病毒啊？ 我唔知喎、啊，因為我冇完全冇字幕㗎，我睇嗰個 OK 咁 啊。 嗱， 我都冇字幕啊，咁啊，估啦咁啊。 但都唔係重點嚟嘅，我理得佢。咁啊，條女嗱開頭咧就行政裝嘅，戴個眼鏡嘅都得嘅，係啊。咁跟住有護士制服，護士裝又得嘅。咁反而佢嗰個咧， 係啊，一集玩足三種唔同 feel 俾你啦。 跟住佢最尾嗰入咗遊戲機嗰個樣，我就唔係好中意啦，嗰個就比較怪啲，係即係怪咗啲啦個造型啊。咁但係基本個女都得嘅，咁啊個樣啊睇得啦，咁啊個演出都好分嘅。系咁啊！ 起码好过高嗰个女主角先啦、 啊。边个女主角？你讲嗰、那个阿咩？嗰、那个华明婆？ 系啊！ 啲人唔系睇嗰个噶，啲人睇阿成哥个妹噶系。 但系嗰个冇玩 cosplay 啊嘛，男人婆集集都玩唔同 cosplay 啊嘛。 咁啊，和尚都有 cosplay 咗和尚，你啱唔啱啊？好人有戏讲啊！呢啲大佬，你讲嗰个男人婆其实有啲似朱慧敏嘅，你睇真啲啊！ 有啲似 系，所以佢唔系丑样噶，好丑样咩？唔系啊 ，OK 噶， 唔係佢有時你睇翻佢平時啲相影佢翻嚟 OK 嘅，佢唔係醜嘅 OK 嘅，唔知 佢呢度怪啲啫，個造型又成日戴眼鏡，又一陣古靈精怪咁搞到。 啊咩明理啊嘛，好似係嘛，那個女叫做那個角色叫做係嘛。總之 是 古仔唔好睇啦，主要係純粹因為咁成 咁啊！依次個古仔就好似好啲啦，一開頭個主角就病咁醫翻，咁要立志做醫生啦嚇。咁啊，結果做咗小兒科啊。 咁跟住開始周圍出現啲奇怪嘅現象啦，就係、是、啲人中嗰啲，啲人竟然會中咗別電腦病毒，變咗啲好似啲肉丸咁喎，肉丸人咁喎，變咗啲巨型嘅。 係啦。 好巨型嘅肉丸，好巨型嘅喎，唔係人咁大嘅喎，巨型嘅啫。 咁、那個故事個主角嘅其中一個病人呢，無端偷咗出偷走出去咁啊，跟住就搞到撞落個手推車度，主角同埋個女主角都一齊瞓咗地啦，咁啊，咁個女主角望一望，見到個細路仔原來係瀨咗嘢，咁用啲嘢同佢擦過，即刻帶佢醫院嘅好低好低嘅行數都。喺個醫院度入個 lift 都唔知低到幾多 少。唔係，佢唔係低咗落去嘅，佢唔知撳咗個密碼，跟住後面個 lift 門開門，其實佢都唔知係去咗第二層嘅，其實後面出咗去，佢冇講。係 啊， 佢冇講，佢冇話落咗去嘅。 淨係睇到個 lift 係咁斬都唔知去咗邊。 佢冇話嘅 lift 有落咗去，總之後面開門，你當好似秘密通道咁啦。可能佢冇喐過嘅，佢、 啊、 其實係喺後面出咗去嘅。唔好理佢啦。 咁就去咗衛生省嘅一個秘密基地啦。今次唔係差佬嗰對抗，今次係衛生省，即係病毒 醫院。咁啊，最好笑嗰個院長原來都係傻傻地，個院長係知嘅喎，知道係咯， 係咯， 即係知道。 咁啊，個女主角就 cosplay 變翻護士裝啦。 係啦。咁去調查啦，咁點知嗰個主角帶咗條細路仔出去打機啊！咁喺個打機度就啲現身啦，有 去一個發布會，一個叫 Mighty X 一個 game 嘅發布會啊！ 嗰只矮嘅無面超人嗰只嘢啊， 係啦， 係咁唔知點解係嗰個樣，咁跟住最後尾只怪只肉丸怪出現就要打啦，咁個女就攞條腰帶出嚟就唔知喎，唔知咁個主角 個女其實好似係自己想變身嘅，咁、那個仔就唔知做咩突然間正義爆發咁搶咗個變身器變身啦， 係啊，因為嗰 咁啊又唔知 好熟打機， 又唔知點解會適用喎，一睇啊嗰、那個係無面超人變身器啊，係 呢個奇怪啲，但係佢本身好熟打機啲嘢嘅，因為佢話。咁所以佢一用就上手就識曬點樣撳掣識曬成，因為叫佢就叮叮噹噹咁打低咗嗰隻肉丸就變咗隻真身嗰隻怪咧，即係好可惜嗰隻真身怪反而出就死咗。咁跟住又出現咗一大扎嗰啲火雞頭啊，佢哋話火雞頭人，咁真係廚師碌嘅著，咁啊好戰隊 feel 啦，咁出嚟搞下笑咁。咁啊，總之最尾又係出咗嘢，佢都所謂絕招咧，即係嗰個一個新穎啲嘅拉拉 kick 咧，就唔係就咁踢咁啊，即係好出好多字咁。咁啊，終於打低咗嗰隻怪咁啊，完啦。 是哦，佢嗰個係玩啲 game 嘅連 hit 啊嘛，係咁 combo。 combo 啊， 係咯。但係最奇怪佢就點會識變正常形態咧？由個 Q 版，佢又要識得 call 扎卡出嚟揀卡，又依個啱睇，咁啊變嗰、那個。 佢識㗎，唔知點解佢識拉個腰帶咁啊 ，level up 咁啊，唔知。 係咯， 真係唔知點解，佢成熟曬嘅，真係冇得解嘅啫。佢好熟打機咯，你所謂講。咁而佢 咁啊， 動嗰陣咧，就令到周圍啲環境就變咗好似個 game 咁嘅，即係會出現咗好多嗰啲寶箱嗰啲嘢咧，就俾佢攞分喎，可以。 係啊，佢可以剝爛個寶箱攞個 coin 咁，咁就入落去，個取仔就會勁啲啊！ 好奇怪。咁其實如果大家唔需要太認真睇咧，咁分就幾分嘅呢套，即係因為佢啲特技幾假到，因為佢其實喺度打緊機啊嘛，咁你唔介意嘅，係咯。咁其實 同埋呢次。比高仲要誇張啲，啲特技真係做到好玩具。高子已經幾玩具啦，佢要做玩具。 咁因為佢係 game 啊嘛，你又覺得有問題喎、 啊？嚇、啊，即係方便啲人買咧，絕對同你喺電視睇到個絕對象真啊！ 冇錯，真係膠咁樣，佢用緊啲嘢。 係啊，光水都你都覺得啲物料係奇怪啲，你同玩具嗰份唔係好同。 即係嘈話啲再嚇，佢呢個就係好似喂，呢個即係玩具嗰個膠嗰個嘢咁一樣。 連個嘴。變刀，你可以變刀嗰個錘，其實都好玩具。 哇、啊，咁嗰個錘係靚啲嘅，因為你見到把劍咧係長啲嘅，玩具嗰把劍係好短嘅啫。 係啊， 咁咪靚。 唔係佢拉直都好短㗎，無厘頭斬一斬變咗長㗎。 斬一斬變咗長。啊，即係其實就係咯，咁啊。 冇嘢嘅，如果佢本身個出發點已經當咗係打機咁就 OK 嘅。 啊，即係有少少似以前美少女戰士咁嘅，有幾玩具得幾玩具。 係啊係，即係嗰只貓就係布公仔嚟㗎嘛。 係啊，次次都爛布公 仔，布公仔。係啊，咁都夠諗死啊！咁啊，唔係差喎，但我又覺得睇下呢套分過套高好多，最少嗰班演員起碼個都靚仔靚女嘅喎，其實。 啊，同埋個方式玩得啲，你高想玩黑暗，但係又變咗搞笑，咁做咩啊？ 係，唔得。 高完全係失控嘅，成個頭嗰兩集其實想玩黑暗啊。鬼故咁嘅 feel 啊，但系结果就玩到变咗打机咯。 套嘢最恶顶系有阿川中直人喺度搞笑啊！ 啊系， 真系嗰下真系最顶啊！ 喂，但系佢唔系咁嘅，佢完全唔同咧嘅喎。佢电影演员兼其实算系名演员，肯拍无面超人都算。 系你夹唔到就夹唔到，我理得你摆周润发，咁啊周润发摆落龙珠做龟仙人，你得唔得？你觉得？ 超恶顶 啊 嘛， 啱就唔啱㗎啦，我理得你係边个啫，咪即係个角色问题啦，呢个梗係唔係川中直人嘅问题啦，冇人叫你川中直人做神仙㗎大佬，你如果你里面做返个人都 OK 㗎，做个和尚都 OK 㗎，喂佢竟然又唔 做个和尚，或者佢典型鍾意做嗰啲好 SO 嘅角色啦， 係呀佢又唔係咁变到都唔啱嘅，咁呢个真係唔啱嘅问题嘛， 係佢其实搞笑真係唔係好得，佢做啲贱人係入木三分嘅。 哇，唔係啊，喺個高上面嗰啲搞笑係笑唔出㗎，真係。 係。 咁你嗰啲敵人又唔得，嗰啲幹部又無端有個。 哇，大佬核突到，同埋啲幹部全部機BL feel 嘅。 唔係啊，有個樣衰嗰個啊，即係嗰個主要嗰個幹部係成個葉念心咁樣個咧。 哦 ，OK 係。 喂，大佬你之前都美型㗎嘛，做咩會有條咁嘅肥仔㗎？ 系， 咁、 啊、 你今 哇玩到啲干部，我争啲话佢哋会唔会揽埋一齐嘴啊？啲咁嘅关系， 边个啊？你讲 哇，其实都几成日都眉目全情嘅。佢例如二号、三号骑士， 唔系咁啊，唔系干部，你讲嗰啲主角嚟嘅，咩干部啫？ 系呢个主角， 主角你 成日觉得佢两个会揽埋嘴啊？佢唔系中意人个妹，系中意佢。 中意阿成哥啊？ 系咯， 阿妹反而冇人要噶，阿妹系咯，阿妹留翻俾观众。 哇，大佬，唉， 其实嗰阿妹啊，系因为细个噶咋？你睇下嗰个演员真系得十几岁啊！你摆下仲得先讲啊， 系咯，系， 即系佢真系好细个噶咋？嗰个演员。所以你咪覺得亂口啲囉，其實唔係真係好靚嘅，塊面好闊嘅，你睇真啲呀。不過你喺呢套劇入面冇嘢睇，搵到冇嘢睇囉，咁咪睇下呢個啦，即係咁嘅啫嘛。喂 ,ok, 咁你咪講個 XA 呀，點解講咁多高做咩，上個禮拜講咗好多㗎。 咁啊呢套就算做幾唔同啦，起碼個 feel, 擺明就係玩 game 版，擺明就開開心心啦，冇咁癲啦，感覺仲變咗，因為個擺明係癲㗎囉。 即系喜剧出发咯， 系咯，你上次你预睇恐怖片就变咗唔喜剧唔喜剧唔知做乜？ 哦，佢嗰啲猛鬼大厦嗰啲嘛，猛鬼差馆嗰啲嘛，似 系咯，咁啊 OK 嘅，咁啊， 系咪因为佢其他嗰几个拉打都嗰啲人都型嘅，嗰几个演员咯，咁你同埋佢哋嗰啲就唔系傻嘅，佢反而你一睇好似暂时你睇啲会傻咗，但系嗰几个唔系傻噶嘛。咁佢會 啊，一個係精英醫生，一個係社長咁啦嚇。 佢會平衡翻嘅，之後可能第一集你覺得佢比較分啲，係啊，咁佢又唔係完全係低能嘅，係啦，即係應該好過嗰啲咩天使嘅嚇。最少 on call 36小時啊， 係嘛之類啦，好過嗰啲，雖然啲劇本都有啲似啊。不咁佢未帮人攞个咩话嗰个咩棉条啊冇人攞棉条嚟嘅。或者用棉条嚟变身之类咁佢冇嘅。OK。好咁呢套啊我主要睇个女主角个故事嘅啫冇第二样嘅 ,OK。咁睇下啲拉打打下啦咁佢好奇怪下一集呢好似话已经会出晒咁多个拉打喎。即係话其实呢班友原来喺度喎已经。 好。係囉。咁都有呢個社長 都睇住佢隔離有個變身器嘅。 係咯，即係其實係得阿主角冇啫嘛，即係其他人其實已經係拉打嚟㗎啦，唔係逐個儲㗎，始終。咁下一集好似仲會出現黑色嗰、那個黑頭髮嗰、那個，即係同主角一樣嘅嗰、那個，即係佢好快已經會有呢啲角色登場嘅，唔係話要慢慢勾。咁再睇下到底呢啲係乜人嚟啦。咁我覺得 O K 啊，呢一套反而我都即係會睇先，最少暫時會覺得係啦。即係尤其是個女主角啊嘛，呢個都講多次啊，重點啊，起碼有個睇得下嘅。喂，我覺得呢個正喎，帽子啊，但係個帽子其實我一般嘅，好悶嘅，成個帽子，唔知有啲人唔中意。 帽子著翻正常衫，冇著差婆衫咁過癮。 哦，佢唔得㗎，而家著正常衫反而唔得㗎。呢個女著乜衫都得㗎，係啊，同埋佢最緊要嗰啲角色，佢角色分啊，重點係，即係佢都唔係話好揦埋好面嗰啲啊，即係佢都好似。 尤其是你睇翻帽子嗰個寫真集，佢。扮性感係你覺得有少少細路仔嚟㗎？ 嚇唔理佢啦，我冇乜興趣嘅大佬。我覺得帽子最正都係女警裝嘅啫，係。 係。 唔好又整咩泳衣，我都覺得反而唔好睇。反而上次咧、那個咩電鋸啊，個咩血之華啊，記唔記得？電鋸少女、 哦 啊、做咩嘅？係咯，反而唔好睇嘅，係。咁啊，呢條女啊反而百搭啲嘅，即係好似係咁轉衫咧都 OK 嘅，係啊。咁啊，身形 系呢条女 均称少少啦， 系咯，起码今次都俾三个唔同造型你睇下啦。 即系佢又唔系卖咩性感噶啦，好明显有，但系 OK 啊，即系几 Q 啊咁样即系。其实高翠有客串过噶，嗰次唔知做咩一休啊，即系嗰 O 嘢做一休啊，即系一休嗰只眼云嗰，佢咪客串过咯。其实有做过。 哦，佢做一休啊。 佢唔係一休裏面出過啫、okay. 做一條女咁，我唔知道我冇睇咗成集，唔係個 OVA 嚟嘅，即係佢唔係即係嗰啲即係唔係個電視入面其中一集嚟嘅，即係另外出嗰啲影帶啊、啲影碟嗰啲嚟嘅。咁佢仲有做過呢條女，根本已經做過嘅高十年，係所以唔係話新嘅，其實都係。不過呢度就擔正個女主角咯，唔係好得意啊，真係好得意，好搞笑啊呢個女。咁啊，大家睇啦嚇，我都唔記得個真人叫咩名字，個角色叫咩明日娜。成日改埋啲咁嘅怪名嚟，而家好中意。 我實體噶啦。 OK， 咁 anyway， 咁啊睇啦嚇。誒，咁啊第一集，咁啊其實我哋都抌咗少片段上群組啊，今朝嘅，咁啊大家其實都有望過一啲出啲絕招啊嗰啲。咁其實有成集嘅，或者眼少咗睇下有冇成集有字幕版啦。因為我睇嘅版本就唔係咁清，費事 key 啊，即係好蒙嘅其實。咁啊好，咁啊再睇下呢一套。 好 咁仲有补多个喎、啊、哇呢、這个犀利呀，我哋臨尾发现有套无线嘢今个礼拜急急上係呀啱啱做咗啱啱上两集哇呢、這个唔系要讲下呢 巾帼啊唔系叫咩枭雄啊今次系。 都系巾帼枭雄。 都系。 係呀逼缺长天。 唔系逼呀、啊。 就系、是、之前话、啊、太重口味所以一路要入咗雪柜嗰度啊。 唔系逼呀、啊、叠血呀、啊。 跌血情定系长天啊嘛，系啊， 呢种逼血啊，头先 系咩？ 系啊 ，OK， 啊，之前话太重口味，所以一路入咗雪柜嗰度啦，咁啊，咁啊，都啲 CG 都令你震惊啦，佢呢套戏。 CG 例如边度咧？ 例如佢喺广州城日军轰炸嗰度，竟然爆出嚟啲砖系三角形嘅。 吓吓，系咩？冇 咁咪有段爆轰炸嗰度有个影个大厦顶，咪影座唐楼咁嘅嘢炸烂嘅咁啊！你睇翻睇清楚啲， 冇 慢镜，唔系你睇翻佢炸出嚟嗰度咧咁。啲砖系有三角形，又要有圆圆地咁，唔知做咩嘅。 哦，都 令人震惊嘅技术啊！ 唔系，咁但系佢嗰啲即系大战嗰啲场面都算 OK 啦，即系叫 key 啦，佢可以嘅，即系。 感觉上似抗日神剧咯，争在未一条友冲落去揸刀心口打爆啲日本军个头嘅。 拉得 kick 佢啊嘛！ 系咯，未至于叶船嗰度咁可以踢停架坦克车嘅。 嗱，呢啲都唔重要嘅，因为佢呢度其实佢都唔系讲冇呢啲嘢嘅，反而即系佢唔系话有啲咩武功嗰啲嘅。咁我翻嚟咧，嗱，我睇咗两集啦，后面咪睇咗两集。 系啊，两集到咯。 呢个新年有冇睇过呢、這个？ 冇啊呢、這個。 即係點解要講呢？其實佢裏面嗰啲劇情呢真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咪同埋好笑㗎，即係佢嗰個胡杏兒又喺街度見到人哋咩個女喺個火場裏面出唔到嚟，跟住佢話啊我幫你，跟住佢話叫佢哋咩我搭埋一隻手搭一隻手叫佢跳落嚟，跟住叫個僆妹唔敢跳咗，燒死咗。其實佢每一次呢都係幫唔到人㗎喎。 係係。 好笑㗎，咁你其實呢個佢做乜嘅啫？咁你講下佢幫到人先得㗎，佢成日都幫到忙啊，佢唔知幫唔到就幫到忙㗎，次都。咁跟住又累死曬成家咁樣係咪，咁邊個係咪已經死咗嘅呢？嗰個叫咩名啊？巨輪啊， 蕭正楠。 蕭正楠咪已經死咗㗎，但點解後面又有蕭正楠，因為第二個人嚟 㗎？唔係，好似冇死，走咗去做間諜㗎， 即好似冇 扮咗滿清，好越睇個劇情簡介應該係扮咗啲滿清遺裔嘅間諜 咁樣。 OK， 唔理佢啦，唔理佢啦，即係對佢暫時就似乎冚家產咁嘛，好似係跟咗黎耀祥話要做遊擊隊，即係佢成件事呢做出嚟呢係嘩完全係膠到不得了。一開始佢又話佢本來又係嗰啲師範大學，就係因為 師範大學啦， 佢喺度喺個冇人嘅劇場嗰度呢喺度自己唱歌，佢成日唱住佢嗰隻歌，嘩都唔知做乜春嘢㗎成套嘢真係。 咩扮 Phantom 啊？ 唔係，梗唔係 Phantom 啦，佢 唔係。 唔知佢扮乜啦， 即係扮可愛啊！咁跟住喺火車度見到啲人苦口苦面，又係一個吹口琴，一個唱歌咁樣做乜？ 人哋嗰班人係過喺度瞓緊覺嘅，我嗰班即刻講粗口啦！你現實係嘛？點會話啊？好啊，有人唱歌，屌你唔好嘈啊！即係佢做啲嘢成日匪夷所思，成日啲錯嘅時候做啲錯嘅嘢喎，專係。咁點解佢又講到 啱 嘅咧？ 明明條村下曬撤退令㗎啦。佢又無端端就抱埋羅蘭喺度，唔知喺度又匿埋又唔匿埋啊！咁啊，淨係鎖咗道門咁啊，算數。 最好笑咧，後屘個日軍咧出嚟挟持佢哋，佢又唔知做咩自己行住條頸喎，叫佢放咗佢啲屋企人喎。其實你日軍我理得你死啊！啲日軍都幾好人喎，呢度好有同理心啊！我覺得呢啲日軍啊， 係啊，佢。最好笑黎耀祥殺個日軍嘅，好笑，要同佢講輪日文安慰下佢，話佢自己都住過奈良，咁先同飛 佢。係咪又咁樣？哦，因為我有啲地方飛咗啊。 係，佢捉住兩個日軍，咁就報假消息，個日軍話：啊，你識日文㗎？黎耀祥就話：佢用日文同佢講翻，係、哎、我佢問佢住邊度，咁佢話佢奈良嚟嘅話。黎耀祥話：我都係奈良，我奈良出世嘅，咁跟住攬埋一齊，咁跟住一刀捅死佢啦， 都好好嘅。 鬼嘢！ 唔係總之，哇！由頭到尾啲嘢都係犯曬，即係我唔可以話係犯駁㗎，佢就係即係係反智啊！成呢度嘢做啲嘢啊！ 唔係同埋點會咁反人咧？佢日本出世，日本受教育。 唉，我唔理佢啦。唔係呢個冇得講，呢個個人嘅問題。即係意思佢裏面做好多嘢，發生好多劇情係唔合理嘅劇情嘅。而家講緊 係係。 唔係嗰個人啊，個人你中意點都得啦。呢個世咩人都有啊，講過。但佢裏面個劇情發生嘅事係唔合理嘛，成日發生啲。咁已經做咗兩集，已經不停有呢啲嘢啦。咁啊，唉，所以我都唔知呢套嘢點樣。佢話咩30集吸到得翻15集係嘛？因為有大量有雞奸、有強奸、有強奸好多。 係啊，黎耀祥。胡杏儿至少会被强奸两至三次，黎耀祥会被鸡奸。 哦，后屘仲要俾阿波啊嘛，俾阿波啊嘛， 咩啊？系啊， 俾阿波奸啦吓， 俾阿波会波， 即系重口味。 系啊， 咁啊，即系真系好重口味。 唔系，已经强奸咗一次咯，仲有。头一集已经，不过第二集已经。 但系我最近我一啲兴趣都冇啊，大佬。 嗯。 即係跟住佢好似 即係其實好即係典型啦、啊、煽情啦、啊、對。但又你叫巾帼枭雄其實佢又唔係好似巾帼枭雄，唔係講嗰樣，完全個宗旨唔係講嗰啲嘢。 佢直情比上一次呀嗰度仲甩得緊要。其實你只不過係叫做搵返嗰啲人做。咁同埋呢今次好似話李添盛冇唔關事㗎啦。即係其實唔關事，呢度係完全第二啲班底搞出嚟。 咁樣 所以根本就甩曬㗎啦，所以咩？ 啊，佢都仲係監製，但係有幾多參與唔知啦。 好似話冇乜， 因為嗰陣佢已經半退休 啊。好似話冇乜嘅。咁所以 anyway， 咁呢套就係叫做佢哋話係雪藏咗個倉底，就話初初本嚟係封存就唔會攞㗎啦，因為話奶緊嘅，就如果攞喺電視播，咁但係而家就因為有機頂盒嘅原因咧，就喺呢個十月就變咗十月新翻嘅機頂盒度啊 special 咁啊，大家睇啦嚇。咁啊當然就網上就冇分嘅，邊度都睇到。咁啊大家有興趣睇下。 佢嚟得。今個月機頂盒都推出咗兩套幾奇怪嘅咧，吳啟華嗰度又 係 想扮西片嘅嘢啦。 嗰度好耐啦，推出咗早好多有噶啦，嗰套《隱世者們》 係咯，想一套想扮西片嘅嘢啦，不過就真係怪得好緊要。 嗰套好西，真係西片嚟嘅。 好西， 真係西片。 係又係好典型特希嘅班底咯，咁即都係嗰扎人啦，同阿宇嗰扎啦，又黃庭嘅，基本上班底係。 哇！你講到咁好啊！完全唔係啦，所以今期咧，我仲係睇緊嗰個咩律政強人嘅啫，我仲係覺得係得嗰套我叫做會覺得 O K 嘅啫。係，雖然嗰套真係唔係科幻啊，你想睇科幻睇呢個啦，呢個巾帼英雄咧就睇科幻。 係啦，咁啊，大致上啦。 即係要講嘅係乜嘢？係即係個形式啊，即係佢咪係咪即係而家玩到即係無線都搞到好似想學啊？係咪 Less Flat 咁啊嘛？即係好似而家即係話啱啱講完阿 Luke Cage 咁啊嘛？即係佢而家想。想即係發展咁樣抌出嚟，咁啊應該成套抌出嚟咯，係一。 因為無線近期嘅盈利降得太緊要啊！你除淨今年純利斷估計唔夠6億啊，係 嘛？ 你睇翻舊年係講緊10億，14年係講緊26億啊。 哦，嗰邊度蝕咗咧？邊度收少咗？ 嗱，廣告真係少咗，收視低咗、嗯。的確係，但係呢其實同其他台無關，因為的確係人嘅口味轉咗。因為你而家變咗咧，佢其實好大量嘅所謂收視咧，都係點擊率嚟嘅。 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你問翻周圍左緊好多非師奶嘅朋友，其實好少睇電視嘅。 電視機睇少啲囉，係囉， 係囉， 唔喺電 視機上睇。可能喺電腦度重溫，啲人話講得好睇，唔喺電腦重溫返囉，又或者咩咁咪係囉。 係啊， 咁變咗的確廣告收益係少咗啦，同埋唔知點解㗎，佢除咗廣告收益之外，另外佢又賣咗台灣嘅 DBS 囉，嗰度又少咗啲啦。 我賣咗。 哦，咁樣。 係啊。唔係維持咗舊年都有返成廿幾億囉，就係一筆過賣咗十幾億㗎嘛。 哦。 哦，而家係咁，一賣咗嗰啲錢 ,ok? 唔係一四年就真係賺廿幾億㗎喎，即係仲係邵逸夫年方日華年代。 哦。咁樣。 新人一接掌就真係得到。你睇到係明顯成個勢低咗㗎。佢主動要同所有廣告公唔係所有唱片公司炒嘢， 係、 嗯，係咁啊！突然之間又同啲廣告公司炒嘢，突然間又同唱片公司炒嘢，跟住又無端端無端端走曬所有人，因為黃慧基嘅台、啊 嗯、 走到而家啲人發現走咗出去又幾好喎、啊，咁而家連當家小生花旦全部唔見曬。你而家新劇上你嗌得出人名嘅真係好少。你以前起碼楊怡啊、徐之山你嗌得出人名嘛？你而家啲主角有少少嗌唔到人名喎。 嗯。 咁少咗係正常啊。 都係質素啊，嗰樣嘢都有啲關係 嘅。我同意，呢、這個絕對係啊。 嗱，即係咁。 你而家新嘅嗰扎係咪做到戲？大家心照啊。 質素下降咧，可能就唔係。即係今日嘅事，不過你真係會慢慢回落㗎啦 ,ok, 即係你衰咗咁耐㗎嘛。我反而覺得今年啲劇呢係好返啲㗎，反而調返轉。 係囉。 係呀，但係冇。 因為佢預要打仗嘛，預有黃維基個台，咁之前又發落啲好少少嘅嘢，同埋預有VTV 會有一定嘅挑戰，結果全部都唔得，咁出年可能好大鑊㗎啦。 唔係咁你而家律政強人嗰個都係黃維基嗰度再返返嚟嘅啫，嗰個編劇點樣喎。 是 咁呢咪好明顯係。 咪陸續都有回巢返嘅啲金草演員，你睇到係回巢返嘅，但係 你走嗰啲小生花旦咧，同王維基無關喎。王維基基本上冇叫到任何小生花旦嘅。 咁、啊、你上次啊，啱啱做完啊，呢、這個咩城寨英雄咁都唔係差嗰、啊那個嗰、那個。 唔知我麻麻啦，即係，但 係 都叫做有少少唔同嘅嘢，係好耐，因為佢哋自己製作成本關係，已經好耐冇製作個類似武俠片嘅嘢。 即係收視啊，收視唔差啫，唔係講自己做唔好睇，收視唔算差噶啦嘛，做到差咩？即係其實唔係差㗎，所以唔。 但係你講緊好係廿幾點咯，你以前你睇翻四年，好少低過三十點嘅咯。 咪都話因為你啲人走咗啦，已經。 嗯。 你走嗰啲 系啦，好难揾翻啲人翻嚟，又系难啲嘅吓。 即系你以前学一路好就话啫，你衰过啦嘛。咁而家你仲会翻翻嚟睇，唔会全部翻嚟噶嘛。我哋啲听众都唔会啦，你唔好讲无线啦，系咪？ 同埋就算你 Peter Pan 唔睇唔得嘅戏，啲人都可能唉得闲咪揿住个电脑望两望咯。 系啊，咪有咩话唔睇唔得啫？冇呢样嘢嚟噶。 系 咯， 嘥气啦。唔係，即係而家睇嚟笑啫嘛，即係可能啊，琴日出咗新聞話乜乜乜，哎咁啊要睇下啦，啲嘢係咁啫嘛，係咪啊咁抵死啊，要睇下啦，咁樣咯，係咯。Anyway 啦。 好啦，咁啊。 好，仲有冇？ 繼續啫。咁啊，下個禮拜開始啲 DC 嘅英雄劇又會翻嚟啦， 有咩？ 咁啊。Super Girl 十號啦，其他嗰啲啊，下個禮拜開始 Flash 嗰啲啦，陸續翻嚟啦。 OK， 咁 Flash 玩 Flashpoint 啦，因為上集就上季尾就走去救 Barry Allen 就走去救翻個阿媽，所以成個世界異變咗啦。 哦，即變咗，哦即變咗漫畫個故事啦，開始。 咁又唔係，唔會玩到咁大嘅地球滅世咁滯嚇。 哦，唔會玩到咁大 ，OK。 漫畫個古仔係玩緊世界大戰喎，阿特蘭提斯同樂園同 Paradise Island 仲有人類混戰喎，咁啊呢度冇嘅，呢度淨係佢身邊周圍嘅人物關係改變曬啦。 嗯。 啊，例如女朋友啊唔識佢啦，而家即係 Iris 唔識佢啦，咁啊例如 Iris 個細佬又變咗。Flash 啦，咁啊，跟住啊，一路幫緊佢嘅 Cisco 啊，變咗收叻嘅大老細啊。 嗯。 咁啊，同埋會唔會係咁而將 Super Girl 引入翻佢個世界咧？咁呢個就唔知啦。 咁啊，個超人出咗場未咧？ 下個禮十號啊嘛，如果冇記錯。 超人 九號定十號啊嘛 ，Super Girl。 咪即係超人出咗未嘅啫？之前未出㗎。 未， 即係呢度會出啦。 都未，下個禮拜開始先陸續上 Hero 啊 ，Flash 嗰啲咁啊 ，Super Girl 後一個禮拜啊，咁啊超人會喺 Super Girl 嗰邊，超人會出場啦，同埋結局嗰啲上季結局唔係賣咗個關子嘅，有隻哈利頓太空船降落嘅， 嗯， 咁終於知係邊個嚟啦？ 哦，邊個咧？ 就係 Monel 啊，嚟嗰個係 邊個嚟嘅？ Monel 就是六幾年出現一個漫畫人物啦，就是最初出現就是超人以為他是他大 ,Superboy 以為他是他大佬一個擁有同他擁有到近似力量的人啦，但後面一路的故事發展就不是的，咁但同埋他是由不是由哈里頓來的，是由 Dimension 來的，那 Dimension 是哈里頓的殖民星啦，咁來到地球他擁有類似力量啦，但是更大鑊就是他們不是對黑元素 Krypton 嚟有敏感，而係對原有敏感，所以局主要將佢送咗去 Phantom Zone， 等一千年後先有人醫佢。 哦， 漫畫度就係咁啦，咁故事呢度就係佢唔知做咩會坐船嚟啦，咁啊已經有個演員噶，咁啊係咯， 即係未知故事嘅。 係，咁咪未知故事啫，知有個演員啦，亦都知。 咁呢個係反派定係普人嚟嘅咧？ 好人因為應該是幫超人，因為他們今季會遇到很強的敵手，就是白色火星人、啊、上季都遇過，但是他說白色火星人原來有大量潛伏在地球、 哦、 上季他們主要打著克里頓人，今次要打更恐怖的白色火星人呢，那就什麼了，還有另外幾個角色都會登場，包括火星Miss Martian、啊、就是Team Titans 裏面嗰個女嘅一個火星人啦。 嗯。哦。 啊咁、 咁有幾個都會登場啦，亦都綠燈俠嘅細佬會出場啦。 嚇、啊？乜水嚟㗎？ 呢度應該普通人，如果漫畫，漫畫都係普通人啦嚇。佢綠燈俠叫 Harry 啊嘛，佢叫 Henry， 都係簡寫都係 Hal Jordan。 OK，OK， 但係普通人嚟嘅。 佢兩公婆會出場啦，咁唔知會係做咩角色嘅。 嗯，好。咁呢啲人 咁啊，另外Legend of Tomorrow 就成堆 JSA 會出場啦，咁啊有。睇翻啲相就會有 Doctor Midnight 啦、Steel 啦，同埋綠燈俠嘅仔 Obsidian 啦。 哇！我哋唔識過呢啲角色，講真，香港嘅朋友。 啊，仲有 Wensick 啦，即係上季出過嗰個可以攞動物力量，不過今季就換咗人做，應該係佢嘅呢個應該係佢後代啦。 Okay. 即係喺 Arrow 出過嗰個女仔嘅後代，因為嗰個人，因為嗰個配音。嗰、那個其實係卡通版嘅配音演員上季出嗰、那個，咁但係因為撞期，佢接咗第二套，所以唔可以做翻呢個角色，只可以繼續配音。 Okay. 好嘅。 咁所以換咗第二個人，咁交代就係佢後代啦。 嗯。好。 咁啊，大致上係咁啊。Flash 就 Surfer 會出場啦，另外一個擁有速度嘅人啦，一個漫畫度係韓國人，呢度就唔知係咩人啦。呢度應該係鬼佬嚟嘅。 好，咁就冇要快啲報埋啲戲啦，因為 冇啦。咁啊，漫畫就唔係即係美劇嗰度就 DC 嘅美劇講曬啦。 嗯。 啊。 O、okay, K， 好。咁 我想問一問咧，之前有條片咧就話佢即係呢扎 DC 超人咁，好似組咗個聯盟咁樣。即係一齊嚇喺個室入面打嗰個機械人咁，嗰個係嗰段片係咩嚟嘅？ 即 係 捉咗 嗰個 Legend of Tomorrow 啫嘛。嘅其實嗰段片淨係拍嚟做廣告嘅啫，嗰段冇揾 Legend of Tomorrow 嗰個出過。 即係捉咗。 閃電俠從來冇揾 Legend of Tomorrow 出過，但係閃電俠嘅主要對手 Reverse Flash 就會喺今季度出場啦，會成立 Legend of Tomorrow 有上季綠燈俠嘅主要敵人啊 ，Damian 啦、啊，有 Reverse Flash 啦、啊，嚇、啊，咁就係今季佢哋嘅主要敵人咯、啊。 即係嗰個廣告，因為炒埋咁多套，即係 DC 嘅電視劇，叫做揾整個廣告啫嘛。 係啊，咁啊，今季就係咯、今季就四套會炒埋一堆做一個 crossover 咯。 哦，我真係會 crossover，OK，、okay、好， 係。 喂，要快啲啦！喂，我哋爆晒钟，爆得好劲啦！喂， 好啦，继续啦。咁啊，电影啦，会有咩电影嚟咧？ 嗱，下个礼拜咁啊，讲下啦，冇嘢讲，我讲下礼拜咩做啦。系咁啊，下个礼拜应该就会做呢个嘅贞子啊 VS 加椰子嘅。系嘛？ 系啦，贞子加椰子。 贞子加椰子。 系啦，终于要玩合体啦！ 呢杯嘢都几恶饮啊！咁跟住呢就呢個斯諾登風暴係啦。咁有呢個禁室殺戮，咁嗰個就好似係走入個盲佬屋企偷嘢，點樣盲佬先得人驚殺人嘅。咁你嗰度叫大話迷宮呢，就講返呢個60年代就少即係揭發返即係嗰啲德軍嗰啲嘅集中營嗰啲咁嘅嘢，即係佢哋成想呢、這個又係想串嗰個歷史呀、那個故事話即係話冇呀冇集中營㗎，同佢都咁嘅故事。咁、okay? 似下個禮拜呢就係做呢啲啦。因為我機好慢啊，你有冇睇緊？有冇睇緊嗰個電影網？咁啊，入面都有個咧係 Beatles 嘅一個係咪音樂嘅即係紀錄片嚟嘅一個？我見到好似話十月啊，十三號啊就會有得做喎。係， 嗯 咁啊，就咁叫咩？走過披頭歲月咁樣嘅。 嗯。有遊戲王啊，次元的黑暗面啊，唉，我訂唔到飛啊，睇唔到啊呢、這個。因為佢嗰場數好少，同埋係會送卡嘅、所以就一開波就俾人嚇撲到爆曬。 我、會送卡，話都會咁快訂曬 咧。係咯係咯，好，咁仲有啲咩戲咧？十月裏面有冇啊？ 仲有七合檔購置啊，就十月十三。不過不知道會唔會有吞呢 ？OK， 嗱呢套我睇過少少 ending， 哇真係好拍得好精彩，係 我都想找機會看完整齣，即係你就會見到好似啲唔語心嗰啲戲咁嘅，即係就係啲人臨死就喺度仲喺度講下笑先，再衝上去先死嘅嗰啲咧，即係死得好型嘅，成班人都係啦，咁我亦都勁多即係星座啦，又有沙羅啦，係啦，頭先提過呢個丹瑞華盛頓啦，咁又有紅番，又有中國人，唔知問你日本人咁嘅，即係佢好雜嘅嗰一隊人，係啊。 原本都有日本人， 原本都有 三船敏郎嘛，原本有。 哦，咁原本因為佢始終都係由呢個 Seven Samurai 喺度抄過嚟，咁但係你話有再其他種族就以前好似冇啦，係嘛？唔係嗰套好似都係由百年立㗎，係嘛？我冇記錯。恰當 咁。唔記得。 嗱，咁其實嗰個最主要嘅音樂就係呢個萬寶路啊，廣告用嗰只。 是 就是那隻，如果帶都不知道是什麼，就是嘚嘚嘚嘚嘚，不是汪明荃那隻， 是啦是啦那隻， 不是啊，有人以為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國人啊，大佬。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擺到明啊，勇敢中國人抄呢個萬寶路，或者抄呢個周入堂口啲嘅 ，OK 啊，咁好正嘅一套西部片，即係佢大家唔好諗嗰啲好悶嗰啲，其實佢係似英雄本色嘅， 係 即係打到似英雄本色嘅，所以 OK 嘅，係啊，咁同埋即係唔錯嘅啲鏡頭啊，用嘅嘢做得好好嘅，即係以我睇過佢最尾嗰場戰鬥真係拍得好靚，係咁我唔知前面點啊，我冇時間啊，咁我睇下冇機會睇就成套先，遲啲 OK。好介紹返先，好咁仲有冇其他十月裏面嘅，因為我唔知咩，我都見到已經跳咗去十一月嘅，十月裏面仲有 冇仲有 Tom Cruise 嘅獵探追擊誓不回頭、 哦、 就十月二十 哦，係仲有呢仲有 冇留咗嗰套喪屍手機 哦哦 喪屍手機是 就十月十三號。 十三號 哦， 是啦， 是啦，呢度俾人鬧到爆嘅，咁到時睇下又如何啊？ 好耐喎，對 sell 好似 好耐好耐，六月定七月嘅事啦。OK， 哇，鬧到爆話係 Stephen King 改編裏面最差嗰套作品。好 係咯，其實都唔係喪屍，啲人傻咗啫。 佢個反應好似唔係喪屍，佢反應咯，即係唔係你喪屍有咩？又是什麼原因變出來的嘛，可以不同的，不是一定病毒。 另外還有一套戰爭片應該是蘇聯的啦，講黑海艦隊的。 哦哦 追擊309。是 ,OK,OK, 哇那就講蘇聯話的。 我不知道講什麼啊。Okay, 那你說十月的其實 Dr. Strange 都十月的 ,27 號。 哦是不是哦是啊，十月你已經看到是 Dr. Strange。好還有沒有 仲有哇呢、這個有居然有蠟筆小新劇場版搵啦、啊、早頭早著夢作戰喎、 哦。OK, 好。 同埋呢個德福呢佢會搞呢、這個新海誠有幾套戲買咗返嚟就話喺度播咁囉。即係言葉之庭啊需要繁星的孩子啊同埋唔記得就仲有一兩套。 咁幾時開始呢幾時有呢 佢會係十月廿九啊三十啊嗰段時間。 哦 ，OK。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戲院再睇啊，即睇啊，肯定睇到啦。即要戲院再欣賞啊，可以試下。OK。 係啦。 好，有冇仲？ 哇！竟然鹹蛋超人都排到期喎，十二月一號喎。 睇咁快跳啊！十二月一號嘅。 唔係我話竟然排到期啫，望一望見到。 哦 ，OK。 啊、你講過 X 嗰度戲啊嘛， 係啊，係咯、啊，竟然都會上喎，因為基本上想睇人都睇過曬啦。 佢講好耐啦，唔係咁可能有配音咧，到時有冇好冇就講十一月噶啦，係嘛？咁十一月十一號就頭先講過啦，會即係光棍節就話會做咩嘛？係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係啦，呢度、啊、要補翻先啦，係咯、 啊，係咯、 啊。Tom Hanks 嗰度嘅達文西密碼嘅第三集《地獄解》 係啊，地獄 一月三號嘅。啊！呢度要睇啦，就午夜空靈，即係就美國版啊，回魂空靈就係十一月 十號 嘅，係啦，嗰度咁嘅洋腸派對啊，十一月十號嘅，威華呢個 係啦，一個都幾黑暗嘅卡通啦， 幾核突啊！呢個中文名 人哋本来香肠，香肠变咗羊肠啫，顶佢。咁十一月呢个25号咧就有死亡笔记，照亮新世纪系咪褪咗？好似之前咪早啲做啊呢、這个， 好似系， 好似系。 咁同日咧亦都有另一套 Arrival 啊，空降啊，即系有呢个电影入边嘅 Lord Ring 咧，同埋呢个嘅神箭手做嘅都外星人。 系咯，但系就被点讲咧？即系个海，但系之前个海报搞到满城风雨嗰套啦。 哦，系啊，嗰个东方明珠塔之嗰度，香港嗰度啊嘛。 系啊，无论上海网民闹到佢七彩啊，俾。 Anyway 啦，系咯，咁就唔关套事嘅，呢系啲中文文。 啊，咁啊，仲有 Fantasy Beasts 啦。 系咩？ 怪兽与他们的地产啦。 嗰几多几多？几月几号？ 9月17号 啊。 好，咁啊都好戏嚟嘅呢堆。咁我覺得個感覺上，我同我有興趣睇過《Harry Potter》，我自己就係。 係。 好，咁十二月一號就有呢個《妖夜尋狼》新一集《世紀血戰》。 係啦。 係啦。咁十二月十五就有呢個《俠道一號》啦，《星戰》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定大家等嘅啦。十月廿二亦都係《刺客教條》嘅電影版。仲有冇咧？啊，咁十月廿二就我哋上個禮拜提過嗰套叫《太空潛航者》啊，即係 James Lawrence 加史達羅嘅，咁啊都有期待。10月29日就有一套啊，犀利啊！麥迪文做嘅中文片係啦，《長城》係啦，就呢、是、個古裝又打火， 冇錯啊！ 東西，咪但係呢個我有都有 打怪獸啊， 我都有啲期待嘅喎，即係大家對鬧，但我覺得喂唔係喎，咁呢個可能真係一套科幻片嚟㗎嘛，係咪先？ 係咯， 唔一定差嘅，係咯，咁我都睇睇佢到時點啦。咁就冇啦，其他啲暫時好似要去到下年嗰啲就唔講住啦，我覺得係嘛？好 唔使囉，我哋下年就。 下年就有一月生化危機啲，如果而家就咁睇好多嘅。咁唔講嗰堆唔 係呀。 唔講住呀。OK， 好。好啦，咁冇嘢補充。好，咁啊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嘅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講我哋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佢打回信嘅。轉個頭我哋會擺上 myaudiocast.com 上同 sci-fi411。咁另外亦都會擺去呢個嘅 sci-fi-backup.distab.com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大家如果去到香港網台 app 呢，就 under 呢個嘅 legacy 呢，應該會搵到我哋嘅。咁另外頭先嗰堆 update 之後呢，就大家應該去呢個香港播放 castware.com 亦都會見到我哋即時有更新嘅。咁大家亦都記得加入我哋嘅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嘅 ,339261276632 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ed 嘅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你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